而家冻咗？ 唔系啊，打紧冻嘅，其实人哋睇 啊咁大镬。 你见 live 嗰个字系打冻啊？ 我打，我上次都系打横嘅。 系咩？你问下人。 好啊。喂 ，hello， 打个招呼先 ，YouTube 嗰度 ，Facebook 嗰度。 Hi everyone。 但系听讲 Facebook 咧濑咗嘢喎，多 check 系咪先？好，嗱，今次咧就唔使我多介绍啦。呢位，如果上次有听嘅话咧，你都知道系 Brian Cole 啦。咁但系而家咧个 problem 咧就系，我怀疑咧个 Facebook 系濑咗嘢嘅，就冇出添啊，冇啦喂。 有啊，有人留紧言喎。 系喎，系咪濑嘢咧？喂喂，等，俾少时间。 捞紧。 咦，唔出嘅喂，睇下你又讲咩先？ 冇啊，就话睇下有边个。 我哋头都窒咗。咦，但我头先打横开始嘅时候咧，佢的确系有啲横有啲直嘅。佢又唔系完全唔理我，唔骑你好，我狂 restart 噶啦，已经想点先？仲系啊，算啦，安心起见，嚟多话啦嘛。finished， 唔好意思啊。诶，嗱，招呼下呢边啲朋友先。嗱，呢边啲朋友咧就已经入咗，哇，好多留言啦，已经。OK， 留言好啦，介绍埋呢位呢 是 就是其中我哋啱啱体育双雄之一。 咁我就玩爬山车嘅。阿姚呢，我好朋友呢，由细玩到大嘅，就玩呢个攀爬单车 trail bike 嘅。 喔、哦。有咩分别呢？一个上山一个落山。哇，果然系濑嘢喎。 系咪啊， 食晒成个人。 喔、哦、哎呀，我要 delete 啦，因为我就开错咗我呢个 page 呢。是我 自己 唔係係啦，冇錯啦，咁啊 delete 咗呢度先，錯著啊！如果我一路都唔知道，拜拜，睇下有冇人講嘢先，睇埋先。係你繼續介紹， 或者你介紹下 trail bike 先。 trail bike 唔同嘅就係我嘅單車係冇燈嘅，咁就好似一啲慢跑嘅電單車，可能大家睇新聞嗰啲會睇過嘅，咁就由單車演變出嚟咯。咁所以玩法會同慢跑嘅電單車差唔多，成程都係企喺度玩嘅。咁就玩嘅时候就可能有啲障碍物跳嚟跳去啊，擒上擒落啊，跳上私家车啊，就同阿波兰玩嗰啲爬山单车就好唔同，两样嘢嚟嘅。 哦，即系呢啲系 X game 嚟嘅咯，即系嗱，两种都 X game 系咪？但系你就系街头嗰啲啲快仔做嘅动作系咪咧？ 啊，都唔快嘅， 都唔系即系 唔系太快嘅。 个传统系咪即系个 image 好似系即系 诶， 即系譬如你揸车都唔想人哋弹上你嘅车嘛？ 都系嘅，因为其实都喺街周围搵嘢玩，都会即系容易会查身份证啦。 哦，真系会啊， 会啊，成日都查。 会噶，系啊。 哦，咁其实啲差人用啲咩理由查你身份证嘅咧？ 有人投诉。 哦， 嘈。 投诉啊，觉得我哋破坏公物啊，因为其实都系街边啲花槽啊嗰啲咁擒上擒落、哦，其实佢唔系如你跳架单车上去嘅，咁又惊你撞到人，咁、哦、啊，所以 系啊。但其实好多警察咧都 即我听紧嘅， 明白事理嘅、哦，即系佢就会觉得，诶、欸，其实你哋都系一班靓仔，都想玩问嘅， 同埋同区嗰啲都见惯见熟，都话诶，阿Sir行过就俾下面，唔好玩住啦， 系咯， 但系小心啲，唔好整到人。 明白， 吓，等我行个圈翻翻嚟，你哋就唔喺度就冇事啦，咁。 哦 ，OK， 咁样咯。 好，嗱，今次应该冇问题啦。 OK， 好，我哋而家咧又同阿美德。 Facebook 嗰边， 嗱 ，Facebook 嘅朋友，未入嘅，佢未入嘅，等紧先 入啊 ，live 紧咯 ，live 紧啫，但系佢哋未入得切噶嘛。 Okay. 喂，咁阿姚咧，你讲单车讲一次咩单车啊？叫做 攀爬单车，英文 trail bike。咁咧睇翻个 post 条 link 咧，就会睇到大概嗰啲单车咩样啊，嗰啲点玩嘅。咁你最得意就见到部单车冇咗张凳啦， 嗯， 咁就又冇避震冇性咁，比较轻嘅单车。咁我嗰啲單車就係似慢爬嘅單嘅電單車嗰、那個咁樣嘅玩法，咁啊成程你都見到我係企喺度冇得坐，咁啊有啲障礙物，可能有啲大石啊，有部私家車卡板啊，即係唔同嘅障礙物都可以用呢架單車咁跳上去越過嘅。 哦 ，OK，、嗯、喂，咁即係頭先講開咧，你即係入你玩呢單車之前咧，即係細個唔興呢單車噶嘛，我哋細個嘅時候。 嗯 咁咧， 我哋以前咧，我细个住屋村咧，就租单车嘅。 嗯， 咁咧租单车，你细个有冇玩租单车？ 有。 你租单车好多潮流唔同，即系八几年嘅时候咧兴嗰啲迷你咧，所谓，咁咧又咁样个太好， 系啊， 即系而家睇 转波咁样转中间嗰啲嘛， 转波啲好高级嘅大佬，租单车边有你转波噶？ 街车嗰啲 系啊，佢又啪啪下转嘅咋，嗰啲已经好贵噶啦吓。你讲嗰啲我都有印象，我睇西片咧，喺 Charlie's Angel 里面见到有啲人踩呢啲嘅，咁咧跟住又转咗啲避震嘅单车。咁好后期咧，先类似有 B M X 款嗰啲咧。咁其实你嗰啲系咪 B M X 演变出嚟嗰种嚟嘅咧？ 八十年代初期有呢啲单车嗰阵时咧，咁就系好早期西班牙的确系用一啲好似 B M X 咁嘅车架去改出嚟嘅改装。咁嗰阵时主要系改加强个制动啦。咁佢譬如系啲。好污糟啊，好大塵啊，有泥啊，有水嘅地方呢、都盡量可以个制动系 work 嘅。咁第二就係个齿轮比个 gear 呢系一比一嘅，我哋嗰啲单车。 系咪呢啲啊？ 啊系。 系啊。 咁所以都 Rally Chopper 都系咁样慢慢咁演变出嚟 囉。系系。喂咁呢，嗱你头先讲冇凳嘅单车呢、我第一时间諗起咩，知唔知 唔知系咩 单嗰啲， 讲咩 A 计划， 一下坐咗落去系嘛，一揈嘅单车出去坐翻落去， 系咯，即系你冇一个椅咧，嗰个位平咗，咁唔会有条嘢喺度啦，冇人整蛊自己， 冇嘅。 喂，咁你即系嗱呢边嘅朋友咧，啱啱嚟啦，可能而家几多得十五个都招呼下佢先啦。喂，呢十五个朋友咧，我介绍新嘅今次呢、這个嘉宾咧就阿姚啊。咁咧又要讲多次啦，真係唔好意思。咁啊，踩单车嗰啲都 X game 之一。嗱，上次 Brian Cook 咧，如果今次有人上次冇睇，唔认得佢咧，咁两个咧又被我称为体育双雄，即系而家又系兴老土嘅， 基基地咁啊呢个呢位。 系，即系嗱，点解你话基基地咧？因为逢亲啲咩双雄咧，都系吴宇森拍噶嘛。 呢两位真系机灵过人啊！ 你熟唔熟吴宇森嘅先？ 都睇下嗰啲咩？ 点英雄 啊！英雄本色嘅、 全部都两条马佬噶嘛，全部都系咧 双枪红， 嗰啲啲仇怨分明噶嘛，即系把枪指住你，因为以前系兄弟，因为今日咧有啲唔知咩原因咧， 原来系你 系啦，咁咧原来咧，据一啲外国嘅影评咧，同埋有啲人心理学嘅人士咁讲咧，就话咧枪咧喺心理学上咧，即系你知 Floyd 即系弗洛伊德咧，就乜 Q 嘢都同性拉埋关系噶嘛。咁佢哋个佢嗰科目咧，即系影响深远咧。咁所以所有咧啲研究心理学嘅人咧，即系 base on 呢个理论或者真系研究过啦，就话把枪嗰度啲男性阳具。咁于是乎咧，点解系吴宇森成日都集套到戏，好 friend 嘅朋友都揾把枪指住对方咧？就系、是、原来即系睇穿佢心，哦，原来系同性恋嘅。咁所以咧，我讲咩双雄咧，你就即刻谂起。嗰啲 双枪红， 双枪红 哦，系啦，咁样咧就即系呢两位咧就系 Brian 咧就是、上次揾佢嚟咧，因为 Brian 我系十年之前咧就同佢有个合作嘅机会， 系啊系 咁所以识咗佢，咁跟住咧我上次我讲过啲咩话题咧，记唔记得？就讲体育啊，讲有冇我讲啲咩啊？临尾 上次咧啲话题系多数都系讲体育啊，或者对香港唔同嘢嘅睇法啦， 哦系，即系讲香港嘅情怀啦， 系啊， 同埋讲身份嘅认同啦，就比较严肃咗啲嘅， 系嘅， 系。 嗰度最尾反而咧，就话开始啊，不如下次讲鬼故啊，或者讲翻系细个嗰阵时啲。 唔系你话咧，哇，即系讲开呢啲个大把鬼故， 系啊，然之后就个都哇，即刻埋嚟啦，个个就 系， 喂讲一个先啦，咁走之前咁。 咁啊，因为上次咧，如果放阿 Brian 佢讲鬼故嘅大镬啊， 系啊。 因为咧就走唔 不可收拾， 我第日要翻工又好攰，咁啊无谓我攞命搏啊，几廿岁人 就 save 埋今次一次 嗱，今次咧即系唔令大家失望啦，咁咧就会讲鬼故啦，梗系即系万众期待咁样嗱。首讲鬼故之前咧，即系为咗唔好令到啲观众咧，即系咁，即系佢哋存在，我亦都希望佢哋有啲意见嘅。咁所以咧，阿姚可能唔知咧，因为我哋个 Facebook。嗰、那个唔系我哋 YouTube 嗰个观众咧，就同我哋呢个节目咧，即系我哋有如一个好似一个倾偈嘅地方啊。咁咧，所以咧，我哋咧就每次咧，我哋都要照顾埋啲观众嗰个意见嘅。咁咧，所以咧，每次咧，我都咧嘥少时间咧。 去读翻佢哋嗰个留言出嚟，咁就好似一齐大家吹下水，倾下偈咁啊。 睇下大家讲。Okay. 喂 ，Nicola 又系你最先，次次都系佢排到头位嘅， 系咪啊？好劲喎！ 咦，但系唔知点解 抱住嘅系咪啊？ 唔知嘅喎，真系。咦，转咗新 OS， 连啲 keyword 都唔同，连啲暗制都唔同晒。 系咩？ 系啊。睇下先 ，speed， 揸 speed。 平时咧就系 option 加个 escape 噶嘛，而家唔知佢又唔得。 Nicola 系 Nicola 正阿鬼故，多谢你啊，9527。 喂，萧志颖你好。 为模式迷才永贺气，正向 Nanjas 长老探长 Cliff 朋友 ，Nicola 解剖外星人，Sarah 正正正 ，Hello 各位， 恒浩浩， 多谢你啊，9527，萧志颖，天气冻咗。各位着多件衫， 咦？ 此人实在怕听鬼故界啦。红红探长唔记得删咪，恶徒要 FB 画面打直咗 ，good 九六 pair 嚟 ，Air Force I Force 温鞋听到话去打洞， 吓去打洞， 菠萝包汁水放翻高啲。红红上星期你话 Canon fans 会自我解释佢哋嘅缺点。情况好似啲真心爱共家咁，无论共产党做咗乜嘢伤天害理嘅事，几贪污腐败，班人都会自己创作一套解释去帮共产党讲好说话，一直吹就共产党如何伟大。M K 面怀 ，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长 ，Brian and Doyle Good evening， 喂 ，Hello，Hello。 你们好 ，Are good here。也有些人说玩这些单车运动需要做力量训练吗？正去 Manchester Trail Bike 系有啲 BMX feel。Frame High Frank High from Canada。 Hello，Hello。 加拿大喎，斗模式，脂粉双红。谭咏麟俾一个基佬落春药，将差阳出格，走唔翻嗰条女，结果双红反绿。 系。喂，搭住先啦，系要体力训练噶嘛？即系其实你开头玩嗰阵时候，知道你有啲难度，你自然会练到力，定系专登去走去练咧？ 我玩就唔系太过正规咁玩嘅， 嗯， 因为我玩嗰阵时候其实嗰阵时候我玩应该十七、十八年前开始玩， 哇， 九二三开始玩啦，我谂开始接触单车啦。其实我一玩嗰阵时，只不过系学识踩单车，唔系好耐嘅啫。 哦 ，OK。 咁啊，嗰阵时啱学识就好正啦，部单车周围去啦。咁啊，周围兜，直至到我有一次踩经屯门大会堂咧，咁啊见到有个哥哥啦。 嗯。 咁我见哇，踩住个单车，点解佢唔喐喺度跳下跳下，爬上条楼梯上面嘅咧？咁啊，主动去识佢啦。咁识咗之后咧，咁其实都只不过系以为攞部单车玩啲好简单嘅方式，嗰阵时系完全唔知道原来有个项目系叫 trail bike 嘅。咁，直至到玩咗年龄啦，咁嗰阵时就纯粹系好似头先话头咁啦，街童咁啊，攞部单车有啲就自己改，有啲就买啲平零件，尽量改到去满足到自己要嗰个要求。咁啊，贵零件买唔起噶啦。咁，我谂踩咗年龄之后咧，就识咗班人啦。咁，其实就我谂同佢识咗差唔多都廿年。 OK。 系啦，咁就。多得佢嗰陣時就好多時會訂好多外國嘅錄影帶翻嚟啦，因為嗰陣時始終冇 Facebook 冇 YouTube， 哦， 其實完全係 真係好有誠意喎，任何嘢都 係啊，就好獨家村咁樣，即係香港人香港事咁，其實外國嗰啲嘢就其實完全唔知咯。咁，但係佢就訂阿 Brian 就訂嗰啲錄影帶翻嚟，咁睇到喂，原來呢樣嘢係叫 trail bike 嘅，原來係唔係我哋立亂玩嘅，原來真係用咁樣運動嘅。咁，就慢慢去跟住嗰啲錄影帶去 share 俾大家係咁睇啦。咁啲帶都睇到爛曬啦。咁啊，即係大家再研究，哦，原來有啲動作根本玩錯曬。咁大家再研究。咁其實我諗 咁有冇一齊走去睇跌打？啲動作玩錯曬，好傷噶嘛。 咁啊，嗰阵时好在十零岁后生，其实 系啊，好容易攋嘢，啲筋膜咧好容易攋嘢喎。 但系以前真系唔同而家，而家即系上 YouTube 打一打就即刻可以学到嘢。 咁都学唔到就唔好学噶啦。 或者咧，系啊，系啦， 你冇天分， 佢都讲到白晒俾你听系点做啦。 或者而家咧，其实 你知而家即係揾錢，個個都就把握時機。好多外請啲外國翻嚟香港，譬如有班上啊，有堂上有成。以前係乜嘢都冇。 以前靠自己 睇雜誌睇大，自己自己 有時甚至 乎 咧，你睇啲電影咧，佢拍到浮誇咧，你以為真的？ 你認真係啦，可以試咯。 我個例子俾你聽啊，我朋友咧就以前喺海南島咧佢打工嘅，就做餐廳嘅。咁佢老闆咧就見佢哇，即係嗰陣時。八九年代好少人健身，好似阿洛舒华咁大隻咁，佢就一半到啦，咁已经好夸张㗎啦嘛。咁去到南丫海南岛呢，咁佢老板其实搵佢又未做过飲食㗎喎。咁呢就搵佢做生招牌啦，因为佢型好劲㗎嘛。咁佢嗰陣时又兴啲史泰龙咁嗰啲啦。咁咪变成成个嗰条村嘅 icon 囉。咁好多人都去帮衬佢，因为就睇下个大隻佬，即係就係咁啦。咁于是乎呢，咁佢每次返嚟香港呢，大量扫啲黄飞鸿啊嗰啲杂武打片去嗰度播啦。咁嗰度呢好尚武嘅。因为佢係土人嚟㗎嘛嗰度。即係八九年代未开发嘅时候。咁呢佢睇到嗰啲如痴如醉㗎喎。咁甚至乎呢佢见到个 Candy G 呢就以为係史泰龙㗎喎。即係都係长毛一条鬼佬呢。喂点解呢支佢 把枪 点解把枪银色嘅。 点解把枪银色 但嗰啲係 Soprano 嘅真係聪明。咁呢跟住呢后来呢佢嗰间餐厅结束咗。咁佢又有另外一个朋友喺嗰度又做少生意，咁好耐先去一次。佢话嗰度啲人打交呢全部都系睇黄飞鸿咁样凌空咁样只脚呢、不停咁凌空踢㗎喎。 就真系学到返嚟。 佢照即系佢就照佢咁样即系凌空打环。 跳高就。 即系个叫做 腾空好耐囉。 有光头个叫咩话鬼个七嘅个角色叫做。 光头嗰个 边个叫唔系李连杰个另外师弟嘅。唔知咩小红乜红咩恩嘅叫红恩恩冇错。咁呢即係你幻想下舊嗰啲入地铁嗰有三条铁嗰啲咔咔咔嗰啲。佢隻脚呢就係不停咁跳起哇揈几下咁样踢人。佢眼都突埋去香港你吊哇呀喎。点解我哋可以。 完全得。 跟住佢唔知道系咩真呀假呀原来嗰啲。跳到练到腰痛埋啲咁 样。我听 Tony Jaa 就係咁样。佢所以自己学到佢话哎我以前睇戏呢细个以为真嘅。 然 后佢话知唔知大个咗知道唔系真嘅呢好失望。 哦、但唔失望。 所以呢就一定佢话决定一定要练到为止囉。 喔、 所以就真系哇佢嗰啲真系前空返真系。 係呀、啊。 都系得。 即系呢个情况就我諗起你系练单车呢譬如你睇嗰啲戏呢佢好夸张㗎嘛同埋啲剪接我而家做剪接就知啦呃人嘅全部。 喺呢度一跳喺嗰边就即 系将最 dynamic 嗰啲位呢就剪埋一齐。个过程啊草力啊嗰啲呢去住。 遮角度以为跳到好远。 係因为佢个节奏就差晒㗎啦嘛你得弹嘅话呢但如果你一落地就弹好劲㗎嘛咁于是乎呢啲僆仔就学坏晒就咁解啦。同埋呢有时你摆部 cam 喺个地平线咁样咁样飞过嚟，你话佢飞得好高噶嘛？但自己哇，挫到颈都断埋，都挫唔到咁高。即系呢啲情况咧，就我谂会发生。 所以而家啲僆仔咧就快好多啦。如果想玩，我哋以前就真系用咗好多年时间。 快好多啊！同埋而家嘅单车咧，基本上出嚟系俾你外嚟玩呢一样嘢咧。 佢设 计到系啊，嗰啲单车好容易玩嘅， 好专注。 力学啊，杠杆位全部都系。 就好似相機咁嘛，而家任何掣屙肚全部已經好靚啦。 同埋 以前唔係咁嘛，你逐樣教。 你知唔知有好多professional 嘅攝影師咧，都問即係望住我咁樣，你做咩自己對焦？ 係啊，而家撳一個掣都得啦。 我嚇咁唔係自己對焦咁點啊？我屙肚噶嘛，而家全部都我唔係啩？咁我話如果我想你個鼻尖同埋你隻眼。有少少 difference， 硬系差啲嘅自己。 即系我呢啲系老，即系嗰啲叫做已经系过晒时噶啦。即系我哋仲系用嗰啲方法嘅。 同埋你嗰个兴趣嚟噶嘛？ 系， 系咪先？ 系，即系我一定要对到眼睫毛都好清楚，我先要收手噶嘛。即系我哋呢啲 手艺。 所以我真系唔够佢哋快嘅，因为佢哋嘈一声，佢靠多咯。 即系有一张重嘢， 即系两种生物啦。有啲生物咧生好多仔嗰啲咧，就惊啲仔会死，咁所以生好多嘅。有啲生物咧就好精准，中意先走去生噶。呢个就系分别咯。所以，喂，咁咧好嗱，我哋又岔开个话题咧，又反咗个高潮啦。好，咁等到佢哋讲多一次，嗱，再试一次系咪冇咗先？真系冇咗喎，连个 shortcut 都冇埋喎，妖！咁绝情嘅喂！啊唔读添啊阿 May 呢今日一个人喺屋企啊咁啊真係整定你唔好彩不过唔紧要嘅我哋啲鬼故唔恐怖嘅。 即系氹住仲喺度先。 系啊，氹住先。 通常都系讲啲自己一个人屋企。 听鬼故会惊，听日日排山长路。 哎呀，唔惊。 长长长长，家庭好。Albert Yard, hello everyone. Hello, hello. Rosie, hello. See, Tong Hai from London. London,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咦，好似系， 系喎，咁样好唔好啲咧？ 你蠢啊！ 哎，唔系啊，我睇下先，真系唔好意思啊，啱，有反应 ，OK， 咁啊，俾大声少少先。如果唔拆嘅话，就大声少少。喂，咁嚟啦，我哋开始 讲鬼故系嘛？ 系咯，喂，其实你成日周围踩夜车咧。即系踩夜车方面， 僆仔咧，其实咧，有时日头翻学啦，或者有啲 friend， 即通常走埋一齐咧，就夜晚嘅。譬如食完饭啊，嗰啲时候咧，就我哋屯门嗰带嘅，我哋成班屯门僆仔，就食完饭就永远都系喺公园等嘅，一齐踩车，因为个个夜晚得闲啊，食完饭冇嘢做，咁啊系啦，通常就周围踩嘅。咁嗰阵时屯门咧就唔同而家嘅屯门嘅，嗰阵时仲系譬如好多楼未起啊。尤其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咧一路围住都好多嗰啲由英国殖民地流落嗰啲好嗰啲官嗰啲屋啊，好大间嘅啲啊。 青山公路嗰个属于屯门嘅，即系十一米半嗰啲啊嘛。 即由屯门去到深井咯， 嗯、 中间嗰段咯， 嗯， 系啊，就好多好多嗰啲大古，即系好大间屋嘅。 哦，即系过咗咖啡湾就 系。系啊，系啦、 啊，我、哦、明白。 到咗咖啡湾一路去，成条青山公路围住，因为海边啊嘛。嗰阵时好多高官啲英国嗰阵时 系嗰阵时我哋叫别墅啊， 系啊别墅嗰啲系好大。 嗰个字啊咩别嘢咁， 别嘢嘛，纯情别嘢， 就好多呢啲屋嘅。咁但系到我哋踩单车嗰阵时，已经系咪过咗九七啦？就已经好多走咗啦。 而家啱啱回归廿年啦， 系啊，就回咗归，即系好多走咗，冇人住啊。就 你谂翻，我整亲眼系九七年，我整亲眼都好似同你识咗好耐。 系啊，所以即九十年代嗰阵时已经开始走噶啦，走晒噶啦，即系开始走噶啦。嗰啲 鬼佬 政府官员啊，剩嗰啲啦，即系总之住嗰啲屋嗰啲，咁啊好多丢空咗噶。咁我哋成日冇嘢做，已经屯门踩到厌晒，咁啊开始去呢啲地方探险啊嗰啲咯。咁、除咗呢啲，我哋又成日上山咧、大家一齐行车上山。譬如喺喺边度入啊？喺扫管笏啊？ 扫管笏又有， 然之后就喺 大堂又有， 系咯，大堂入元朗 大 堂 都恐怖。 系啊， 大堂咪就系特德特 荔枝园 特小学嗰度，系咪大堂？ 唔系，特德小学系平山。 哦 ，OK， 荔枝园荔枝园嗰边咯， 系 嗰度上咯，然之后。周围兜去唔同地方出嘅，成日都、就以前郊野公园就冇捉得咁犀利，同埋我哋夜晚踩咧冇嘢，咁就喺翻女子监狱嗰度啊出啊， 小南 好多时小南嗰边系啊出翻嚟咯，咁样咯，咁就 咁有冇上大榄公园嗰度？太斜啊嘛，嗰度又唔得。 大榄 即系而家个 郊野公园 嗰个监狱里面嗰度咯。 監獄咧好得意噶，嗱監獄咧好得意噶， 出嚟佢截你唔到，入去唔俾你入嘅， 佢唔俾你入噶，但係呢個山度咧 就落翻嚟 ，end up 喺嗰度咧，佢就俾你出噶， 嚇 佢又唔會話啊唔禁噶喎呢個地方， 所以你快啲出添，因為唔使咩喎。 Well， 佢其實又唔係監獄裏邊嘅，監獄邊， 係 但係都係封咗嘅條路。 OK， 咁你出咧佢就快啲出去啦，走啦咁。 明白。 但係你入咧佢唔俾你入嘅。 明白。 啊，好奇好得意。係 咁，你有啲咩奇遇咧？ 好多啊，唉，你開始嚇講下先啦，真係。唔咁咧就讲埋先，有两个 friend 咧系见到嗰啲嘢嘅，系啦， 系由细到大一齐玩咧，佢哋 哦即系所谓阴阳眼， 系 啦，见到嗰啲嘅阴阳人嚟嘅， 系 啊，咁有一次我哋 阴阳似不鬼，我顶你个肺，执你个胃，我顶到你翻归有富贵。 咁有一次我记得应该系踩大堂嘅，咁就嗰次我哋系单数，我谂13个人，好似系咁上下啦，我唔记得啦。 咁我哋因為上條斜路就幾斜， 好大班嘅其實以前， 咁啊 唔係話六七個噶。 同埋嗰陣時僆仔咧冇咁多器材咧，頭盔又唔戴，乜都冇，就勁到我哋踩夜山咧頭燈都冇，因為冇錢，因為冇錢買 呢啲真係 貴， 同埋冇人理㗎嘛， 冇人理嘅。咁但係其實而家踩落就當然覺得即係冇燈你唔安全，你唔好話會唔會俾人捉啦，你自己都睇唔到條路㗎嘛。 有錢都買下單車胎啊、波腳靚啲零件嘢，唔會嘥錢買眼燈咯。 咁所以我哋就全班人都冇头灯嘅，咁我唯独是咧有一个 friend 咧装咗一粒尾灯，咁就踢咗佢去行头， 咁我因为我望到佢嘛，follow 嗰一眼灯咯， 容易咁睇啦， 系啊， 咁我好记得当时咧，行头系两个人，咁啊两个，咁啊包尾嗰个系单丁一个人嚟嘅， 嗯， 咁我哋有冇啲恐怖嗰啲 background music 可以噶，有， 咁跟住。 行行， 咁跟住我哋一路踩紧上山嗰阵时咧，咁就我记得我喺中排，我后边仲有人嘅，咁一路上嗰阵时咧，就发觉喺我身边有一部单车，仲有尾灯嘅，佢好快咁喺侧边嗰度飙过，就去咗排头位本身有眼尾灯嗰个朋友嘅侧边，咁即系意思我哋一路上紧斜路嗰阵时咧，就见到大头咧就有三部单车，有两部单车咧系有尾灯嘅。咁我哋就冇留意啦，或者 因为我哋个个冇灯噶，咁啊黑掹掹，其实靠月亮嗰啲光嘅啫。咁、有个人踩过好快，咁你就知道有个人踩过，你唔会睇到系边个或者咩咯。 吓、踩过，即系唔系你哋啲人嚟嘅， 以为系我哋唔知自己啲人，或者以为系唔识嘅人。 但系佢有灯啊，竟然 有眼尾灯嘅 尾灯咯，又系 咁我哋就一路咁望住，带头有三个人。咁啊，谂住佢哋一齐带头踩到上山顶啦。 嗯。 咁啊，踩咗我谂都冇五分钟，突然间带头新加入嗰间尾灯嗰部单车咧、一支箭咁癫咁飙咗上山。 嗯。 咁我哋后边咧，仲要唔系一个人见到，系后边嗰十几人都望到嗰间尾灯。上到山顶，因为其实大家上紧斜路都即系吹水吹几句，其实都冇乜气嘅啦，因为上紧斜都好辛苦，都讲句多讲多句嘢都嘥气噶啦。咁啊，上到山顶唞一唞嗰阵时，就大家都讲话：，喂，头先嗰个边个嚟啊？黐筋噶，上到上面追咗上嚟，仲可以一支箭咁飙到上山顶嘅。咁啊，个个都问，咁啊问翻大头嗰两个嗰两个啦。头先边部单车同你哋吹水啊？边个嚟嗰个？数人头又冇话突咗个定少咗个人。跟住行头嗰两个人话从来冇单车上过嚟咯， 而讲咩啊？冇人上过嚟， 而佢哋都冇见到有多一部有尾灯嘅单车喺佢前面飙过咯。 嗯， 即系意思嗰段路系得大头两个人睇唔到，后边成班都见到，突咗个人出嚟。 嗯，咁跟住嗰盏灯几时消失啊？ 睇住佢飙上山，好快咁样唔见咗咯。 系啊， 哇，咁黐线， 所以。唔知好奇怪呢啲。 咁但系嗱，譬如你 唔系一个半个 唔系嗱，即系我印象中咧，譬如踩单车咧，即系起码一个系好动感嘅嘢嚟，一个活动嚟噶嘛。咁但系会唔会即系譬如你咁运动嘅时候，会觉得唔恐怖，事后吹开水先惊咧？譬如你当时就算见到，你都永远唔会怀疑系鬼噶嘛。 因为我哋踩单车咧，见到啲人形嘅白影咧，嗰啲先至会惊。 系， 晏啲就讲啦。见到粒尾灯嗰啲，即系我哋其实开头都系谂住真系有个人踩单车，嗰一刻唔会谂到系话系啲咩。 系啊，同埋问翻前面嗰啲，佢哋又话冇，咁咪你哋而家啱啱嚟到咯，都冇人嚟过，系我哋上咗嚟先咁样。 即系行头嗰两个，你再问勾噶啦，会 勾头多过惊咯。 哦 ，OK， 系啊，系啦，前面嗰几个我哋费事，好似即系问多几下，好似猛整咁样咧，冇啊，边度有啫？咁我哋又问完，咁算咯，咁即 系 觉得好奇怪咯。但系我哋个个都见到咯。 喂，咁咧，譬如你讲夜晚铲车咧，我都有个经历想分享一下。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我有个朋友咧喺南丫岛有间屋噶。不如等我开埋啲声先。得，我啱装咗新 OS 咧，啲嘢唔知点解佢连个 search engine 都有啲唔中意我。是但咧，博住一啲。啊，都唔得啊！呢啲有版权，我想播啲冇版权嘅，系咯。喂，咁咧，不如你等俾咗少时间我，你再讲下关于行山嗰啲，即系踩夜车咧，你有冇踩过一啲？因为咧，我有时你听讲头灯咧，我啲行山经验咧， 系 尾灯，譬如讲头灯， 系啊。 咁咧，我曾经细个行山咧，我露营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同学咧。就喺个 headband 嗰度咧扎咗 headband 扎咗个灯噶嘛， 咁去到西贡有啲啲树山好低咧，有好多影咧，一路行一路照住啲影再投射到前面。咁咧，我一路行咧，我都以为系嗰啲树影嚟嘅，但系唔知点解咧，我见到前面有个人影，但系我后面又冇灯嘅。 吓，佢系最前咁样。 系啦，冇错。 所以佢射唔到有人。 唔会可能嘅。 系啊，系啊。 咁当时咧，我都有呢个疑问嘅，但系咧，连我都呃埋，我觉得唔奇啊，即系因为有时人咧，你明明见到，但系你冇咁嘅常识咧，即系如果佢真系鬼嘅时候，佢都嘥力嘅，真系。即系你有冇譬如灯反映嗰啲情况？即系后来有灯之后，你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发现？ 你咁讲，我突然间醒起一样嘢，就唔系一个古仔嚟嘅，纯粹我系眼眼咁望去啫。有样嘢我曾经见过，去露营，咁好似你咁讲，就唔系个头顶有灯嘅，揸电筒啦。 系 咁，我记得好似系西贡嚟嘅，咁就几大雾嘅嗰晚喺森林入边，咁啊。你知如果揾电筒照住啲大雾咧，啲雾系你照唔穿噶嘛， 白色噶嘛， 好近噶嘛， 哦，即系变咗反光体， 反光嘅，咁啲雾都喐得快，即系起码都大风咁样啦。咁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咁样照住咧，好似你讲森林嘅啲树啦，咁啲雾喺度喐紧啦，我照住嗰度咧，嗰啲雾系喐嘅，但系咧零星嘅中间咧有个位咧，有一堆雾咧系实嘅。 啲雾系实哦，即系直头系好似一个棉花咁嘅， 好似定咗格咁，系吹唔喐嗰嚿嘢。咁照下照下，照完过去，跟住再望，再照，再望，再照，佢都仲系嗰嚿嘢喺度咧。嗰一下就怯一怯啦。咁就再同啲 friend， 我记得我哋系周围去搵一啲干身嘅树枝树叶咧，要透火嘅，因为其实好湿，我记得嗰晚。 系。 咁我哋就开始唔对路 friend。不如即管膽粗粗過去望下， 行過去啊，行近啲， 過到去就冇咗。 嗯，哦，但系都透埋嘅，直頭係 行到那個實嗰個霧嗰度就 即係穿透到嘅， 係啦，就散咗咯。 O、okay、K， 其實我表弟咧，之前又係去到泰國咧，又係俾嗰啲佛廟嗰啲定唔知咩咧話幫佢即唔知整啲咩啦，解咗即係有啲咩唔好嘅運定咩，有啲俾咗條繩去帶。佢話一帶一條繩咧，就成日見到咯，周街都見到咯。 佢話，好似我記得係話佢玩嗰啲咩地獄遊啊，好似 我唔知道 地獄遊記， 係啊，帶佢落去睇嘢嗰啲我記得好似係。 係咩？咁佢一路佢話，但係咧個問題係咩咧？條繩咧你唔拆得㗎，唔知拆咗會點啦，唔好即係好大鑊啦，要等佢自己斷啊！ 哇 哇！然之後佢話，真係慘啊！ 玩到 X game 啊要。 佢话佢真系惨啊！佢话由嗰边翻到嚟香港咧，一路都见到，即系我直情同佢一齐喺条街度，我话咁你成日都见到噶，佢话系啊，嗰边有一只，呢度一只，连我后边都一只，听时听唔到搭膊头啊，唔好唔该，你有冇睇回魂嘢？ 哦， 唔系 ，but anyway， 佢话佢就讲俾佢听话嗱，嗰边嗰头其实有一只嘅，佢话踎咗喺度，佢话我话咩样噶，点样噶，佢就话半透明咁样嘅，见到 feel 到系类似人，但系又唔系真系一个人，好似你咁踎咗喺度咁样嘅。但系就见到咯，一撇咁样，但系又就似咁样。 我话好嘅白影 系类似咯，系啊，但系佢知系咯。咁我就吓咁样噶，佢话系啊。咁然之后佢话有一朝早咧，直情一起身咧，佢话俾鬼砸嗰啲噶嘛，你起唔到身，隔一阵咧起到身啦。即系佢猛咁喺度似念经嗰啲啦，咁咧起到身咧，一拧住面望翻个枕头咧，就有个人面嗰、那个 即系耶稣嗰、那个， 即系类似 阿果斯布咁啊， 系噶系啦，个枕头咧就嗰啲护位啊，就好似有个人样喺度咯。 但系佢自己瞓完啊嘛，因为 佢个头瞓啫嘛，佢唔系块面瞓啊嘛， 或者咪趴喺度瞓。 唔系，佢拧住面一望，望到有个人样。佢就讲翻呢啲嘢俾我听，好恐怖。 咁、到时后来几时先甩啊？ 之后咧隔咗唔知好似个几礼拜，佢就唔知玩打篮球定唔知乜鬼嘢，咁就错甩咗自己嘅，即系慢慢下一错甩咗。 佢几听话，又唔自己整甩。 佢惊啊嘛，唔知好大镬嘅话自己整甩，咁啊真系错甩咗就即刻冇晒啦。 哦，喂，好玩喎！呢样嘢真系未听过。 哇，我唔想玩啊，大佬。 但有啲人，譬如成日话好想玩嗰啲咧， 唉，唔好啊，呢啲。 喂，我头先讲咧喺野外咧，我记得我头先未讲个朋友喺南丫岛有间屋嘅，咁我逢亲 long weekend 咧就走入去 過夜啊，我覺得最高潮呢就係拎個錄影機同埋電視喺天台嗰度睇鹹戲啊。咁呢就 咁正咁嗨， 因為屋企睇鹹戲鬼鼠慣呢，一到有解放嘅。 好係呀，喺天台喺天台睇呀。 佢唔係特別鹹，但係總之呢飲下葡萄汽酒啊，飲下、 開放咁樣去睇下。 咁呢你晚晚睇鹹戲冇人咁嗰度野外。咁其中有一日呢我就去咗榕樹灣。咁我住喺索古灣嘅。咁索古灣榕樹灣你咪行過。其實嗰度可能你哋嫌佢啲運動量太低啦。即係嗰啲散仔呀、肥人呀、呢、這個行山路徑非常好嘅。即係由索古灣行到榕樹灣呢，大概行得快有八個字呀，慢嘅個半鐘咁樣，即係大概。咁呢風景都幾宜人嘅。咁我於是乎呢嗰晚呢，因為用呢、這個當時嘅索古灣呢係比較樸素嘅。即係唔似而家呢咁多食海鮮嘅。咁個所有人識曬。咁於是乎呢我又去到榕樹灣嗰邊，聽講嗰邊好多嘢睇喎。黑社會都黑啲喎，成日有人開片打交。 榕樹灣好似係猛猛地喎，我記得。 係，冇錯。 榕樹澳嗰邊啊？ 榕樹灣。嗱， 等陣先，你講緊西貢嗰頭。 唔係，南丫島。 南丫島，sorry。 南丫島有兩個碼頭嘅，為好似除咗大嶼山之外，係唯一有兩個碼頭。 好出名 嘅。哇！你我一陣講俾你聽。 出名難食咯。 我一陣講俾你聽點解出名啊？咁咧就榕樹灣。咁旺啲嘅，即係啲鋪頭又大啲啊，即係多人啲啊，因為係遊客區嚟嘅。咁呢於是乎我哋日頭過嗰邊，咁食咗餐晚飯呢就行返去啦。咁呢我哋諗住呢未天黑嘅時候就行呢，就啲路易行啲嘅。咁點知嗰次即係唔知飲咗啤酒，即係唔想行住，因為飲完啤酒我哋唔係飲慣啤酒呢就周身痛㗎嘛，即係同埋好懶好 relax。咁於是乎呢就等啲酒醒咗啲之後先走啦。咁於是乎呢就帶住半醉就行過去啦。咁我哋冇人行過嘅，即係日頭行一次夜晚行返去。但係呢好熟嗰個人呢，即係住喺嗰度嗰個呢，即係行慣㗎嘛。點知佢行幾鑊都行錯路。 係咩？ 即係當你日頭行過嘅時候根本冇乜機會行錯嘅。你沿住海灘邊行，有條山路上去，一個 U 字型嘅返返去榕樹灣索古灣。咁於是乎呢嗰陣成日行錯，我覺得佢老點咩大佬。又話一個鐘，咁我哋行一個半鐘。 喔係咩 都仲喺嗰度迷失路。咁唔緊要，我當佢飲醉咗酒。咁點知呢冇幾耐之後呢行到去離開曬民居啦，開始上山啦。見到有個穿白色嗰啲阿婆衫，即係類似馬姐嗰啲服裝呢。唔係我諗住救星咁樣喂大佬。你唔識呀唔緊要。就跟住嗰個啊。 呢啲時候半夜突然間見到呢啲跟仲。 我哋完全唔驚喎，因為我哋仲我驚返唔到去瞓覺。你喺山好大鑊㗎嘛，喂有人跟住你咁樣。 係但係係人就係啫，但係呢啲。 但我哋冇諗呢樣喎。嗰 刻就唔會諗嘅。 你驚唔驚？ 嗰刻好似你咁我講都會驚返唔到屋企。 但係嗰頭都旺嘅多人嘅。 冇人㗎啦，係咪晚冇晒㗎啦。咁但係嗰啲好健朴嗰啲老人家可能去執嘢執到好嘢呀，或者去。 幾點呀嗰時 我諗其實就唔好夜，八點九點到啦。即係我哋食完飯個天黑咗就開始行咁樣。咁但係呢 再面望到啦。 咁你望到即係去到冇晒人住嘅地方呢，上咗山路呢，我哋嘩明燈呀、跟住冇死呀，因為唯一條路嗰度得三個地方有人住。一個就係榕樹灣，一個就係索古灣，跟住仲有個地方叫做茅達。即係廣東話叫茅達，而家都冇埋人住啦。咁呢我哋心諗佢唔係返去索古灣就去茅達㗎啦。咁啊實啱路㗎，咁啊死緊啦。咁點知呢 哦，即係你哋冇同佢打招呼，冇話帶我哋。 佢係 離遠見到前面就跟住行 啦。係啦冇錯啦、 因為佢行緊啦已經。 Okay、但行行下我嗰住唔對路喎。 點解 我哋個個都係得十幾歲。阿婆睇落去弯晒咗起码六十岁人。 但快过你哋好多。 阿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你冇听过 咩？我冇听过。有 咩嘢嘅咩？搞错你冇听过咩？错。 呢个就完全 apply 咗阿瑶讲嘅嘢啦。我哋觉得古怪嘅原因呢就係、 你哋都喘晒气。 係啦但佢一路保持到个距离。咁跟住呢住喺度嗰个呢为保持霸气呢冇理由我哋咁渣。走去同阿婆吹两句水先。越跑越即係我哋已經好急步咁樣追住阿婆度。阿婆不單止我哋隻尾燈都見唔到啊，幾乎係。我越行得快阿婆越遠啊。 係咩 嘩我哋真係當時毛管甩晒啦，係快到飄㗎啦開始。即係頭都扮下人呢。 咁係嗱你諗下你哋後生仔快步行 一个婆婆你话走弯晒腰，应该好快就追到啦嘛。 系啊， 反而越行越快，佢又反而就即越嚟越远系嘛。 跟住我觉得佢飘嘅时候咧，我哋开始已经觉得佢唔系一个阿婆啊。 啊，系咩？ 即佢一个白色嘅，即越远 开始模糊啦。 系啊，冇错， 个 outline 开始啵紧啦，已经。 跟住咧，跟住咧，我哋再怀疑紧仆街啦，佢带咗我哋去边咧咁样。 系咯， 咁我当时咧，我哋其实我哋问我哋唔公平嘅，但系住喺度嗰条友都话系，我未见过呢度。 系咩？ 哇死啦！我哋真系谂 翻转头， 翻转头冇啦，冇得翻转头噶啦，翻转头又行错路，咁点算啊？因为嗰度喺中间完全冇人住嘅个山脊嗰个位。 咁最尾点啊？ 跟住咧就 继续死跟烂跟。 我其实当时好矛盾嘅，跟唔跟住阿婆嗰条路咧？佢有冇点你呢？ 你喺度住到话呢度唔未见过。 系啊，跟住上到高啲嘅地方咧，开始有啲薄雾咧，嗰个气氛就好恐怖，冇灯啊嘛又。咁跟住咧，嗰个人嗱，我哋唔好捉住，冷静啲。我不如谂下呢度喺边度。咁佢自己又认咯。咦？呢度英泥厂，呢度咧冇光嘅，应该系后面冇人住。呢度咁呢边一定系索古湾。咁样慢慢认翻条路咧，冷静冷静，不停咁 keep 住提住自己冷静咧。因为最尾翻到去有灯嘅地方， 系咪即刻开香槟咧？ 哇！跟住翻到去咧，我哋真系好开心啊！咁咧，我哋翻到第一个见到咧就系嗰香公所啦。咁个朋友即刻十五里三差一，即刻跑入去嗰个祠堂度狂装香，咬住啲香啊！点喂冇人得，冇人一住冇人住，哇！狂拜狂拜咁样咯。因为佢话呢次真系濑嘢咁样，即系翻到去咧，即系完全系冇事啦，以为即系谂住都过一段落就算啦。 系啊， 点知咧？ 未完嘅， 其实就唔关事嘅、哦，但系咧好邪啊， 认住 吓，唔系认住，因为咧我哋临即系翻到照瞓觉，谂住，因为喺度住我同埋我哋住喺隔篱屋嚟嘅啫，咁我哋话，喂，我第朝早我陪你食早餐，你搭船翻去啦咁样，咁但系我哋瞓紧觉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滴打声， 啊， 直头而家呢只歌咁，系、啦。咁咧，听到滴打声，滴打声嘈醒我哋，跟住望落街咧，有副棺材喺度，唔系，系啊，冇错，我唔肯，我唔 make sure 佢系咪阿婆。哇！但我哋即系望住，哇咁邪咧， 两三间， 唔系啊，到第朝嚟 嘅，第朝系咩？哦哦，系咩？ 原来就 系、是，即系嗰晚你哋再追嘅话，分分钟有人做替死鬼 咯。即系唔知，即系未必有必然关系，但你咁样谂系好正常嘅。最邪，即系最我最唔想面对咧，因为我要翻到我唔知点解我哋一定要嗰阵时翻，可能系要翻工啦。第日我搭街道走咧，仲有同一架船啊！屌 啊，系咩？ 我哋完全啊粒水静晒，唔敢倾偈嘅，因为架船个棺材咧就摆喺架船最前嗰度，即系方便上落啊。 系啊系 啊。咁我人客咧就坐入边啦。原来咧，即系我可能唔讲，大家唔知咧。原来喺离岛度出殡嘅风俗咧，系同埋人一齐坐船。可能佢唔系话特别有钱嘅屋企人咧。咁咧佢就又或者 点解佢会出翻市区咧？ 又或者佢可能喺出边嚟打工，或者唔知咩原因 走咗带翻出去。 又或者佢要同人合葬啊，好多理由嘅，即系谂翻转头。咁做咗呢个经历咧，我哋觉得谂翻转头都阿汗啊屌！即系如果你谂下嗰晚，如果真系同阿婆吹水，真系阿婆唔知带咗去边度吹水。 系啊系啊，啊 好彩佢又避我哋。 啊， 就系咁咯，成件事。呢、這个我啱啱你讲翻起，我先谂翻呢个故事。我就即系我因为我讲过好多次鬼故都唔记得讲呢样， 都恐怖。 睇嚟今晚呢个节目我哋嘅嘉宾系探长喎、 哦，即系曲，即系曲线我争你讲。我啲朋友实似笑话魔打嘴咧，停唔到，但系真系唔讲唔得，因为咧我唔讲呢个故事可能失传。 唔系喎，呢、這个故事几好听， 呢、 這 个都惊惊。 我都系啊，我都觉得系、啊，真系、啊。 咁因为我谂起你听嗰个咧，你做紧运动咧，可能冇我哋咁惊，我哋心虚啊，饮咗啲酒咁样，系咯。喂，咁不如睇下大家有啲咩反应啊？ 好 啊，嚟个小 break 先。咁啊，呢个歌唔好听落去啦，再讲鬼故先。OK， 揾翻嗰个留言板先。哇，因为太多嘢个画面，咦，都冇乜人留言。因为我知道大家咧一讲鬼故呢啲嘢咧，佢哋 听多过讲。 冇错，即系好似侧边好多人听紧嘢。 系、好似呢个咁。 系啊，听听，唔好突破头，唔该。 系。 今日要擦牛眼泪咧。 系，即系点啊？擦眼泪，睇到啊？ 我 参加咗你嗰个咩喎，佢话教你点样擦眼对正确姿势。你嗰、那个 Gary Lee 大家好。 喂 ,Hello Gary。 K, 列探长好，嘉宾好，十分期待。 哇，十分期待。 真系好。 我唔满足到你先。 富山旷希 Verion, Nicola 团魂友，俊介我都系 团魂 友。 哦，咁多团魂友。 自己有。 喂 ,Hello。 9527,萧志荣屯门之友，屯门今晚 好 冻， 朋友 系 市堂大堂冲落山静啊 ，Nicola 到萧志荣系啊，好冻，翻咗上床冚住鼻听，老人生的 Ray Wang Wang from London， 粉底撇嘉宾大声说我或大声笑，啲声就拆，夜夜使人信我经常被鬼砸，明知醒咗有意识。但是控制唔到身体，连挣扎都无用。并考英国居民在香港 ，first time 咁多英国人嘅 ，Kelly Hi Hi Wall Perry 嚟查声啊，粉底 P 两个一齐笑重插，留人先 back to Sabbath Mandlum， 愿你们都快乐 ，back hand to Sabbath Devater， 愿所有神都保护你们 ，Sabbath but hand new Lavina， 愿所有佛的功德力 Sabbath Sabbath Devanity。使你们成功及得到最大幸福。 哦，多谢多谢。 Little Lord 笑夸我，阿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Little Lord 一笑扎爆咗个谜。 哎呀， 拆晒个 谜。哎呀。我哋不如下次笑啦，望咗地下笑。 佢一笑得劲喺个丹田度出嚟。 望咗听天笑都好啲，唔使对咁正。喂，系 Hong Kong 哇，呢个名咁霸气啊！喂，爆咪呀 ,sorry 啊，而家应该唔会爆，系笑先爆啫，系咪 ?Okay.Okay, 喂咁啊。 好多屯门有喎、啊、不如讲下屯门嗰边先啦。 好喎、 啊。係啊，以前屯门即而家屯门呢沿住青山公路呢好多楼起嘅出嚟、嗯。尤其是喺三圣系嘛。三圣啊一路去到黄金海岸嗰头啦都而家变晒楼㗎，其实近山边。因为马路喺中间。 哦即 海。海就喺一边， 海嗰边起楼就山边嗰边， 山边嗰边系啦，咁即系系啦，马路近山嗰边， 嗯， 就起咗好多楼，但系未起楼之前咧，九十年代 嗰度应该系青山湾附近，而家嘅青山湾烧烤场，咁对面咧，如果系旧底住得耐嘅屯门友咧，应该印象喺嗰度咧会有间Shell 嘅油站嘅，不过拆咗噶啦，执咗噶啦， 系啊。嗰度叫咩？用 隔篱咧就有两间我哋成日去都几出名嘅地方，一间叫智乐别墅，一间叫融龙别墅。 系啊， 咁智乐别墅我都捞乱咗个名字。 哦，即系而家智乐花园啊、 嗯？完全唔系嗰度，争好远嘅。嗰度去咗青山公路噶啦。 系啊， 咁嗰间智乐别墅咧就系一间 阿乐别墅啊嘛。我哋有个 friend 叫阿乐。 咁啊，系好而家嘅西班牙式嘅村屋，不过就比较特别大间嘅，四四方方，即系唔系一啲好特别嘅建筑嚟嘅。咁、 嗯、 但系佢特别在咩咧？特别在佢嗰间屋嘅天花板同中间咧，系好似上面俾啲炮弹打穿咗， 即系 穿咗个大窿嘅。 天花板打 系啊，穿到落地下嘅。咁嗰间就即系其实屯门有打 war game 一定识嘅，会去嗰度打 war game 嘅，成地都 BB 弹嘅。咁我哋有時夜晚有單車去到冇人打 game 咪入去玩下， 即 係 廢墟嚟， 廢墟嚟嘅，吹下水啊，咁啊各樣飲下啤酒咯。咁嗰間就唔算好猛，但係講翻先，我哋成班朋友裏面咧有兩個朋友係頭先咁講啦，陰陽師不鬼嚟嘅，咁佢哋就睇到嗰啲嘢嘅。咁有一次我哋入去嗰啲，因為要喺個馬路邊咧有個。石屎嘅栏杆本身有铁丝网喺啲窿度嘅，咁俾人剪晒噶啦，咁要爬入去嘅。咁我哋爬入去咧，咁我哋单车有啲有车头灯嘅咧，就拎住入去照明咁样啦。一入就熄，一出就着，一入就熄，一出就着，即系唔系吹水喎，讲坚嘅。 系啊， 咁跟 住即系好似做戏咁样， 真系做戏咁。我一入佢摆住套，喂你睇下， 集体都 感觉到。得一个有灯啫，你睇下一入就熄，一出就着。 我真系嗰度 知啊，喺个车头啊。因为喺个车头踩单车嗰啲灯啊，拆咗出嚟就当电筒， 好似嗰个窿就系个结界咁样，一入出，即系我哋成班围住都睇，哇，真系，唔系咁猛噶嘛？定系你个电线松松地、神神地啊？ 拆晒电，睇晒， 再试都系咁样。咁之后入去，因为我哋入咗其实系笪草地嚟嘅，咁行我谂十零步先到间屋啦。 我知先，你叫入物色嗰度系间屋啊，又系草地开始， 草地 出边嗰个铁丝网啊， 大间 好大间。 咁入到去之後，我哋嗰一晚，即係其實之前成日去好多次嘅。咁嗰晚一過咗嗰個鐵絲網之後咧，過咗去，未行到去間屋嗰陣時咧，咁已經其中一個陰陽 friend 咧，就已經即刻話不如算啦，今晚唔好玩啦，我哋不如出翻去飲嘢啦。咁、其實每次我哋去親啲露營啊、上山去森林玩， 佢都出去飲嘢。 佢一出聲，佢同埋另外 friend 總之一講話，不如算啦，我哋走啦，今晚唔好玩啦、我哋會即刻跟住佢走噶啦。 出去飲嘢。 咁啊，即刻孭住單車狗衝咁跑出去。 一支領嘢，佢哋一講啊，走啦走啦。 佢就話嗰間屋個露台上面有個白衫嘅女人，冇表情，但係由我哋喺個鐵絲網拎眼燈入去試嗰陣先開始咧。就一路咁样污前喺度咁装紧我哋， 即系好腰力咁样。 系啦，一路望住我哋，冇动作，乜都冇嘅。 唔系， 净系望住我哋。 佢一个上层嘅 骑楼， 上层嘅骑楼， 但系离开骑楼咁啊90度角，即系 冇，好似即系只不过好似一个普通人装出个露头咁望住我哋。 我哋好似 Michael Jackson 嘅特技咁样， 咁就望到我哋走位置咯。 咁但系其实佢 可能真系有人。 嗱，如果咁样望嘅话咧， 但系唔大可能性咯。 如果 真系废佢， 如果咁样望嘅话咧，你要好低佢先至需要咁样望。 点会有个？ 即系话佢一路出入嘅时候系追住你人望，佢唔系求其睇风景嘅。 系啊，系望住我哋 咁样就。我哋系隔出嚟，但系你嗰间屋就穿晒窿又成，点会有个女人喺度啫？ 或者佢露宿咧？ 应该唔 应该唔似 嗰度咧？其实就多人夜晚咧，一班班人咧闯入去咧就玩 war game 嘅。系啦， 所以 我哋入去咧系趁如果冇人玩 war game 咧，我哋入去，所以唔会有其他嗰啲你话露宿者。 咁啊，想问呢样咧，阿阴同埋阿阳都同时见到嘅。 嗰晚得阿阴喺度啫。 哦 ，OK。 系啦，咁讲唔讲埋而家？另外有一间鬼屋嗰个阿阴阿阳同时喺度，嗰次就真系咬一咬嘅。 都系青山。 系啦，咁啱讲呢一间就系自乐别墅啊。咁我真係唔記得啦，睇下大家觀眾可唔可以睇一睇。我唔記得融龍定 融龍係好出名㗎喎。 總之兩間係 九龍友嚟㗎。係 啊。 咁然後呢隔離呢又係拆咗，而家起咗啲私人樓嘅嗰度。咁嗰座融龍別墅個外貌係點呢？形容下係好似啲英國歐陸式嗰啲古堡啊，個間屋係啲麻石砌出嚟。真係上面有啲瞭望塔，有啲尖嘅， 有個圓形，跟住有尖頂嗰啲， 有啲尖頂嘅，係呢啲咁樣建築嚟嘅。咁個門口咧係一道我諗兩米幾三米木嘅圓形拱門嚟嘅。 其實關唔關以前咧個海即係防， 即係防啲海賊。 係啊係啊，因為點解咧？青山公路咧，你睇翻三圣嗰度系去到嗰嚿石噶，系啊，原来嚟噶，系个海一路去到嗰度，嗰间屋， 好似系啲高官住嘅屋嚟噶， 所以就系嗰啲你话睇 嗰啲海边嗰啲古堡， 系啊， 咁啊填海填咗屯门，填咗友爱出嚟之后，咁嗰度就变咗内弄，就变咗间屋啦。咁嗰间屋咧，因为真 系 好靓噶里边，咁但系就 我即系入到里面都睇到好靓嘅。 好靓 嘅，即系陈设仲喺度， 好大。 陈设冇，都有啲又有啲冇啦。个地下都仲系有地毡嘅。咁佢里边有个好大嘅鱼池啦。咁有只有条金色嘅龙系好似金龙嚟嘅雕像系会喷水嘅。咁佢嗰潭水咧，我唔知摆咗几多年啦，系全部绿色结到好似啲膏咁样。 青苔已经生得好严重。 下面肯定我觉得有啲嘢住喺度噶啦，嗰啲水嗰度结到。 有啲唐室大王喺度。 嗰棵嘢啦。咁家屋里面我记得有两条楼梯上楼嘅，一条就系旋转嘅楼梯，石屎上嘅。另外一条就喺厨房上嘅。咁厨房出面咧有间房仔咧，我唔知系啲工人住定系点啊，但系。同我哋啲門係一樣，有嗰啲開門閂門嗰啲門架最窄嗰啲，然後舊粒掣嗰啲啦，大道門咧得一米高嘅啫。我唔知嗰間房 係咩。哈比人嚟喎，應該 係。可能係。 哈比人。 咁跟住出面就有花園，有兩個大嘅鐵籠，裏面而家即係而家諗翻起，我諗應該可能係養啲大隻嗰啲雀啊，或者鸚鵡嗰啲啦。但係 甚至養孔雀嘅，以前啲人有派頭。 都唔奇啊，其實，因為嗰兩個。龙太大，我哋嗰阵时就成日觉得肯定唔知以前系养啲老虎、狮子嗰啲，咪太大两个龙，同埋里面好多啲搲烂咗嘅嘢。咁啊，成日即系入去咁玩啦。咁其实入过好多次都冇玩。 日头入定夜晚入噶？ 日头有，夜晚有。咁多数夜晚入嘅。咁啊，周围照，周围搵嘢玩啦。咁直至到有一次，其实我哋入去玩咗好几年噶啦。咁啊，即系得闲夜晚，不如去别墅兜个圈啦。咁啊，出去啦。咁有一晚咧。 咁就嗰兩個朋友都異口同聲話，不如我哋走啦，而家即刻就要走咯。 兩個一齊講就真係領嘢， 就好好急咁， 冇人會對抗噶啦，即係 行住咁走啊，叫我哋好走啦。咁我哋即刻又係孭住單車跑住咁走啦。出到去佢話：哇！佢話今次真係唔知以前未見過佢喺度。即係雖然佢哋有陣時曾經見到話，譬如玩緊，可能角落頭有啲唔佢都唔認為係唔係嘅嘢喺度望住我哋，或者有啲發光咁樣啦。佢哋都即係覺得無傷大雅，都唔會出聲。但係今次講到咁認真咁就問翻佢係咩事咧？佢話今次係實形實體見到有個馬姐，咁馬姐即係以前啲 所起唔嫁嘅工人， 係啦， 喺度住埋嗰啲， 咁啊掹兩條孖辮嘅，咁但係嗰兩條孖辮喺邊咧？同埋個頭喺邊咧？就話個馬姐喺個牆嗰度咧，抱住自己個頭，梳緊頭，準備想幫自己掹辮。咁我嗰兩個 friend 見到呢個情況咧，已經係賴曬事，即刻話即刻走啦，要 即係多咗個頭定係拎嘅 上面冇咗頭，佢抱住自己個頭喺度梳頭咯。 哇！佢勁， 掹緊辮， 蒙眼都睇到， 扎緊辮。跟住就叫我哋走啦，即刻走！今次唔講得少，快啲走。咁出到去， 即係同樣都睇到同一個 兩個， 兩個都睇。 所以你唔會話係咪一個自己係啊自己幻想啦？兩個見到同一樣， 即時就要走啦嗰次。 係 啊， 哇！咁你之後佢即係其實咁快走嗱，通常咧一個作嘅鬼故咧。就仲有好多， 就係話第二日瞓醒覺又唔知邊個發燒入咗醫院嗰啲咧，全部都冇，乜事都冇。呢嗰啲係故仔嚟。 咁嗰次之後，你仲夠唔夠膽去玩？ 有一次日頭又入過去嘅，我記得嗰陣時都係 有冇串串個咩出嚟啊？ 日頭嗰陣時我哋又唔驚喎，係臨尾大咗，即係 internet 好啲，上網睇多啲鬼故先發覺，原來日頭唔知兩點至四點係害事啊嘛，好似嗰段時間都係容易撞嘢 啊。陰時係啊， 又話日頭其實有陽光都係會撞嘢啊嘛。咁呢個我都唔記得啦。咁佢就。有一次我哋日头再入去睇啦，咁就发现原来咧有一间房咧，我哋就谂紧冇理由夜晚揸电筒，间屋系大嘅，咁但系成十几人入去玩，咁应该每一间房都开过晒啦。点解我日头去望得清楚嘅时候都多人嘅嗰次，点解有一间房原来我哋从来冇入过，亦都冇人知，亦都会 miss 咗呢间房？ 即系夜晚见唔到每次。 咁啊，日头去开又开唔到，踢门又踢唔到。咁其实一般好渣嗰啲木门，我谂其实一个 冇理由踢唔到喎。 壮少少嘅男人其实应该一脚可以伸烂个木门锁入到去，但系真系个个踢唔烂。咁直至有个 friend 就算啦，擒出出边爬外墙，然后擒窗入啦， 就爬到个悬崖嗰度。 冇悬崖噶啦，嗰阵时佢喺二楼就总之马骝咁样爬入去啦，入到去 系，但系里面又开唔到出嚟。 开到一拧就开到， OK， 根本就冇锁。 搞咗咁耐，但系佢咁一拧就 完全根本就冇锁。 咁里面有啲咩陈设咧？ 咁入到去咧嗰一刻，咁我哋又完全唔觉得灵异嘢嘅，反而觉得可能嗰间房嗰一刻其实系有人喺度 顶住你， 因为个地下好多针筒喺度，应该有导游喺度， 系 啦。咁所以嗰刻我哋只会系觉得有人，就冇谂过系有。 但老同冇咁大力噶。 蛮力啊，好难讲喎。 咪你撞蛮力，即系顶冇得蛮力噶嘛。咁即系都系有啲， 但系就冇见到人咯。 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科学少少啊。即系佢顶住你道门，佢需要现实上物理上好多力先顶到你哋咁多人。但会唔会其实佢 fit 出你只眼容易啲咧？其实你踢紧埲墙咧。 我个 friend 嗌肚痛啦，搵佢踢紧个 friend 个肚喎，我谂可能系。 即系你谂过呢啲咧，因为咧鬼阴眼， 鬼阴眼系真系嘅。 所谓鬼阴眼咧，即系好多时，或者甚至乎细个有啲解释唔到啊。即系我喺呢度啊，之前嗰啲台咧， 明喺面前都睇唔到。 唔系有啲嘢而家系解释到，因为睇到好多 Stranger Things 啊，听到好多平行宇宙啊、结界呢啲咧，细个冇咁多呢啲嘢噶嘛，即系冇互联网就差好远噶嘛。我嗰单嘢咧，我翻炒少少啦。你唔好话我又做嘉宾啊！即系我突然间谂起一个位咧，就我哋细个，我都踩过 BMX 嘅，曾经咁你嗰阵时候我朋友咧就喺一个梨木树，而家个地方叫加力士，好鬼靓嘅一个楼盘咧，青山公路，但系梨木树段， 梨木树 即系过咗 葵涌上山， 系啦，过咗丽瑶。落返斜路，咁呢啱啱开始有层楼嗰度呢，即边有个山呢，係15年前都仲有人住緊嘅，就係、是、呢嗰度呢个路喺有个士多，就有朋友屋企开， 咁咧，佢上山大概行四个字到咧，就有个猪场嘅。哇！原来 N 年前咧，有人咁蠢喺咁高嘅山养猪，又运翻条山路落嚟嘅，即系可能佢个伯爷个伯爷中意恬静啊，或者中意诶自成一国咁样啦。咁于是乎咧，就喺上面咧，系咯，我识性，即系我读紧书已经荒废咗噶啦。咁我成日上去个猪场嗰度玩咧，好地方大，任你点发挥嘅，做乜都得嘅，杀人都冇人知嘅。咁咧，於是乎我哋嗰陣時落翻山踩單車咧，咁嗰陣時工廠區夜晚完全冇人噶嘛，咁同埋香港啲樓好怪噶嘛，逢親沿住啲斜坡起嗰啲樓咧，嗰個層數就亂曬坑噶，你有冇留意啊？ 係啊係啊， 即係明明 呢個係地面咁，但係就又有啲負嗰啲啊嘛， 甚至乎有啲 split floor 啲嘛，即係你個高度去到一半咁樣都有喎。 哦， 即係咁，於是乎咧就有間廢咗嘅工廠咧，即係等緊人嚟收噶啦。咁咧喺地面咧就有个窗口打横嘅，就大概膝头哥咁高嘅。咁咧我哋咦见到有咁嘅窗口喎，即系有啲好奇心啦，冇闩，即系个咁样揭窗。 佢想话闯入去玩。 系啦，咁打横趴住咁样入咗去啦，真系俾我哋入到去。入到去咧系完完整整一间士多。门口系封住嘅，得一个出口咧就系一个冇针筒，乜都冇。但系谂下系咪唔系好合情理咧？ 点会完整？ 人人都入到去嘅，啊、即系嗰度系明明一个气窗，又或者有可能 完完整整系陈设完整，定系啲货都喺度？陈 设完整货都喺度， 咁啊！ 但系啲同学咧，第一时间搵钱啦， 啊， 冇嘅，得啲盏纸得四蚊都攞埋。咁咧，跟住咧，睇下日历啦，个日历系即系嗰个工厂已经停咗，即系佢话已经封咗，等人嚟收。个月历系两年前嘅。又唔係同一日，與同一日真係邪啊！咁咧，所有嘢都後來咧，嗰種曖昧咧，即係罐頭佢哋都會偷噶嘛，要我識佢哋嗰啲性格，佢嗰啲野童嚟噶嘛，但係冇人夠膽喐啲嘢，不如閃啦 ，moonwalk 咁樣即刻原路走翻咯。咁跟住第二日頭再嚟過，原來佢哋 日頭又係一模一樣， 又唔係日頭係成個窗封曬，嗰啲油咧係原來嗰個氣窗咧，所謂平時。因为我见得翻嘅时候咧，系封咗之后再油一浸嗰啲有石灰嗰啲油，系成个睇唔出嘅一个窗。 系咩？ 嗰晚就见到窗。 嗰晚见到开咗啊，直头系。 定系其实去错地方，定系其实 嗱， 知有人入去搞 过上。我去错人哋啊！但系佢住喺嗰头噶嘛，即系你解释唔到嘅，到到而家都 系。 即系佢哋去到嗰度，你听讲个理由咧，冇乜可能。 唔会噶，系啊， 因为嗰啲油干咗咧，同埋你啱啱油系睇得出 的。唔系啊，佢嘅意思话，你去翻差唔多同一条街，但原来隔篱街咁样，哦、你睇翻个窗。 你去咗间坚嘅士多嗰度。 我周围兜过。 唔会嘅，点会啫？ 系冇呢个。 你呢啲唔系。 因为呢个情况好特别嘅，因为佢一层缩咗落去个地底嗰度嘅。 大型啊，嗰度。 系咯，就系根本系咯，同埋你城市嚟噶嘛，你唔系话去咗个山度或者咩认错。你城市一座大厦，你。嗰、那个位同一隻款点会咁多啫？ 同埋大厦外墙用雪花英泥嚟沟颜色咁样有噶嘛？系有个厚度嘅， 嗯， 即系你一即系直头嗰啲罅窗罅咧，一扫落去咧平晒嘅，所以平时系冇人觉得嘅， 睇落根本就灰水墙。 冇错啦，好奇怪，但我哋走去坑咧，的确系真系玻璃嚟嘅，原本，即系你解释唔到嗰晚发生咗啲咩事咧？即系嗱，呢啲 系咪发梦咧？唔 系，即系集体发梦咯。即系呢啲系真系解释唔到，或者 咪就系咯？你一个人就或者你几个人又好难解释。 我怀疑啊，我哋个当时嗰个 timing 咧，系翻两年前啊。佢就系觉得嗰个窗可能大厦唔准啊，定唔知封咗。我哋喺封咗之前嗰两年前去咗嗰度，啱有空隙入得到。 其实你信唔信？ 你信唔信呢啲嘢？ 你信唔信有第二个空间咧？ 我以前就解释唔到，但系而家我信咯。 其实我觉得其实有嘅。 系啊，即系有时撞唔到人啦、啊，约唔到人啦、啊，或者某处见得翻一个人系嗰个人，但系不在场啊咁样呢啲。即系当然你好信科学嗰啲啊，梗系嘥气啦，你幻觉啫。但系我哋集体都系咁样见到啊，忆述得翻噶。我呢，我曾经出翻嚟，我哋都讲过呢单嘢噶。但系成班坐埋，解释唔到，楼都拆埋咯。即系呢啲嘢系好得意咯，即系我唔知道听众信唔信， 人生 即系有另外一个。 我而家成日上网睇咧，啲人讲紧有样嘢叫曼德拉效应，有冇睇过？ 哦，有早排讲得好劲啦， 讲得好劲啦。咁佢讲嗰啲嘢咧，我又觉得唔系，即系唔系话佢个理论啱定错，系佢讲嗰啲例子咧，我自己都真系有亲身经历。 例如咧， 例如譬如你住深圳住咁多年啦， 我细个住牛头角嘅，咁就我妈放假先至会去九龙凑我翻屯门嗰度住两日，咁、再翻出去咁样啦。咁、我入屯门嗰阵时咧，搭巴士望到下面青山公路，咁有啲嘢有朋友记得，有啲唔记得。青山公路唔知咩十一米半啊，嗰度以前咪有个沙仓嘅， 十一米半， 应该系青龙头附近。 我就系知系沙滩嚟嘅，十一米半。 有个沙仓，直头系长期有只趸船喺度咧，好有座沙嘅山喺度。 咦，好似系喎，系啊，系啊。 嗱，呢个我问好多住屯门好多年嘅朋友，佢哋记得系啊，沙仓段啊嘛，沙仓。 哦，系啊，沙仓嗰段路嘛，系啊， 跟住 大直路嚟噶嘛， 我再讲啦， 成日都有趸船噶嗰度以前。 咁就未到沙仓之前，好似你咁讲，有个沙滩嘅，沙滩上面有间紫色嘅木屋，嗰间木屋咧系大家啲桩系起到间屋咧嚟，我哋预咗啲水会浸过嚟嘅，得、我一个记得咯。 我其实记得。海边沿住都好多屋嘅，我又唔 零舍喺个沙滩有一间紫色嘅木屋啫。 有冇屯门有记得呢样嘢？ 系啦，我记得咧。 系啊， 我问过好多朋友住屯门十几年嗰啲，全部都话冇啊，沙仓我记得，木屋真系冇印象。 但我直头唔记得有沙仓添，因为我细个都去过游水。 系咩？ 系，但 我 细个 成日踩单车经过咯，喺青山公路就真系沙仓嗰段直路好多你话嗰啲等。 嗰度系大陆啲船运沙嚟香港，再转落货车， 系啊，好似系 沟英泥嗰啲咁。 系啊， 我肯定知道嗰度有沙仓原因咧，我就系架车经过度有交通意外，因为啲沙咧可能漏咗咧， 线太 线 到成日都有交通意外嗰度。 喂，原来呢度咧，我哋一路都冇招呼到呢度啲听众。 系， 你一路 handle 机好似 系啦，唔系人哋睇到嘅应该，因为最尾个 comment 都一阵嘅啫。喂，咁呢边呢窝冤 ,hello, 你好，呢边读唔到，因为读晒成抽嘢出嚟好麻烦，连呢啲呢 like 嘅篇都读埋好蠢。喂，仲有 Jackie Chan, 喂成龙喎镜喎 ,A 嘅话喎。喂 ,hello, Roda, 你好。咩讲情史梗係唔会咁浪漫啦，三人马佬大佬。大家轮住到去咬嗰样讲到。喂 ,Longing for, Suzanne Kwong, 咦点解你唔喺嗰边啊，平时都喺嗰边㗎。喂鬼故正㗎係啦，呢个Waiter Time, 其实呢好棘手㗎，因为呢度啲人呢嗰啲名同嗰度唔同，可能同一个人。咁好多谢你哋两边都支持先啦。咁呢边真係啲人数好可怜啊，单位数啊，咁不如 cut 咗佢啦嘛。下次唔开 Facebook Live 就算啦。仲有 Facebook 啲色清咁多。 鬼咩 鬼故正啊。 係正啊 係。Facebook 都因为iPhone 个 cam 靓啲嘛，不过啲声可能会冇咁清嘅。咁啊仲有啊加杰 Chang, 妖佢话咩啊索古湾行过榕树湾系啦，即係呢个系著名嘅路线嚟嘅。对于业余人嚟讲啊 ,Dicky 啊 cool, 红欣欣系啊呢边停咗会有留言㗎啦。咁啊睇下嗰边先。 嗰边精彩啲。 嗰边就因为有 regular 嘅听众嘛呢边。咦但都唔系好多 嘅。都系听多个讲。 爆咪知道啦各位用龙别墅系啦 ,SK 呢都知道。SK 呢都系老香港嚟嘅因为。屯门友点解唔复啊姚啊有冇人记得间紫色屋仔先 ?Nicolar 太大胆。入鬼屋吹水 ,SK, 都唔知係鬼屋嗰陣時。 前面有个大噴水池嘅。 哦条龙㗎嘛。 你係舊時嘅用龙必须肯定係小明坐火车喺呢个鬼。 Hello?MK, 暖今晚啲鬼故几坚阴风阵阵。Sir China Mel Plymouth, 请问 Chelsea Chant 讲咗未 ?Resputing Watch Site。市场人话沙仓好猛鬼，夜晚经常有人见到路边有嘢。 系啊，系噶。 沙仓段咪快相咪影到鬼嗰度咯， 系啊。 哦。 你上网搵到噶？ 我改咗首关于 Chelsea 嘅 chant， 但未搵到人唱。如果有兴趣嘅，请联系我 FB Silvertino Mel Plimoto。市场无印象，沙仓有屋仔。 冇印象喎、啊，佢。 系咯。 系咯，系咪你本身？因为咧有好多戏咧，除咗讲曼德拉效应啦，即系各所谓啦，而家仲有咧就系、是、你嘅记忆可能俾人植入。 其实曼德拉效应系咩嚟？ 即系讲一啲呢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嘅嘢，有人刻意去改变个历史，就将呢个周边嘅嘢去改动咗，令到你都觉得 系你嘅基础。 啊，系咩？ 嗱，其实个动机就并唔系咁嘅，即系佢讲个动机论啫。 嗯。 即系其实咧个现象咧就系咧，有个英国嘅女专栏作家咧，就唔知成日都自己 Facebook 拉啊 YouTube 直播咁成嘅。咁咧有好多人同佢 chat chat， 好似我哋咁嘅。咁咧佢就咧就唔知讲起曼德拉话佢已经一早已经死咗噶啦，咪喺监仓死嘅添仲。但系咧多数人都唔系，佢系出放翻监出嚟仲做咗总统，冇理由一早死咗，监已经死咗。咁好多人 argue 呢啲嘢。咁讲讲下咧又系，有好多嘢我哋都见过，跟住慢慢越讲越大啦。咁就讲到话， 我记得自由神像其实系边个岛都拗咗好耐。 系啦，仲有唔止啊，仲有Kennedy 点样死嘅？死嗰阵时坐嗰架车六座定八座位啊？可口可乐有冇 hyphen 啊？ 啲人开始质疑自己啲记忆。 系啦，即系有好多人都有同一个现象啊！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士多仔同你讲，即系原来人都有呢啲类似嘅经验嘅。咁于是乎咧，咁由讲嗰个人开始，佢曼德拉开始嘅，咁呢种效应咪？姑且叫做曼德拉效应，系啦，咁样咯，即系传到而家咯。咁其实呢啲嘢咧，好多时都系冇得走嘅，冇得走鸡嘅，即系因为有太多嘢系实在系集体记忆。咁但系又当一啲好似个别咁样，佢嘅记忆明明大家都去嗰度玩，但系点解你先记得咧？咁但系最好就系而家有互联网之后，先至有呢啲效应啫嘛。因为前人个圈子顶多八个朋友啫嘛，即系倾偈嘅朋友。但系而家 Facebook 讲紧过千噶嘛，咁所以变咗你讲一句嘢啱答爹未答，咁真系好多人同你一样，咁咪变成呢个效应越嚟越严重咯。咁令到我哋发现咗好多嘢，究竟你头先阿姚讲个系咪？究竟有啲人将嘢搬咗去啊，改变过啲历史啊咁样，即系呢个就系有人怀疑啊呢啲有啲有能力嘅人做得到咯。咁嗱，如果解释好多解释嘅，阿姚其中一个解释啦。咁有啲人解释根本就系平行宇宙，平行宇宙个定义就系、 是、我无端端同嗰边嗰个原来调转咗。 又或者因为咧其实同佛家嘅讲法都好似嘅，即系讲一人嘅意念咪改变咗宇宙嘅一 part 噶嘛。咁呢啲所有嘅道教同埋佛教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嘅，即系话譬如我系三条友，三个都系有咁嘅谂法，或者三个。嗰、那個行為個 pattern 都係好 fix 嘅，咁發生嘅嘢係唔難估計㗎嘛，係咪？突然間有個自由意志，我做一樣嘢，突然間你即係拍佢個囉柚喎，即係突然間變咗基佬咁樣，拍佢囉柚，佢對你睇法又唔同咗啦。咁原本就三條友冇事發生嘅，咁佢對你有懷疑之後唔同你做朋友，或者鍾意咗，咁都有兩個結局啦，係咪？咁呢啲結局呢就係好普通，好普通。好正路，好正路，大家认为佢突然间小改变咧，咁就发生咗条路咯。嗱，咁你以为呢条就系一条 strict 嘅 timeline， 咁但系如果佢嗰下个概念唔系咁样嘅时候，咁可能嗰条路又唔系而家呢条路咯。咁你往往咧，人嘅意志咧，只系生活喺自己嗰条路同一条路度嘅啫。咁我唔会过咗隔篱嘅。咁而家就系怀疑咧，呢啲成日 cross over 咗一个半个 mind， 咁就有呢啲嘢产生啦。即系本来冇事嘅，就算产生个平行宇宙，我嗰个隔篱嗰度，咁我继续喺嗰度生活嘅我，冇嘢噶嘛。但系一旦 crossover 咧，就大打嘢啦。咁有好多呢啲咁嘅记错嘢啊，发生错咗啊嘅嘢出现咯。咁、 哦、 其实咧讲翻科学一啲咧，其实发明 non-linear editing 啊，即系嗰啲用电脑 hard disk 嚟剪片咧、或者剪音乐咧，其实都系由呢个概念产生嘅。 点解？ 嗱，真嘅剪片咧，譬如我整一条片出嚟，我剪走咗去黐埋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条片冇咗噶嘛，系咪？咁甚至乎咧，我呢个 copy 咧就已经破坏咗噶啦嘛。咁但系电脑佢完全唔会咁噶，佢 copy 一多一条出嚟，你一去到呢个位，即系譬如我剪咗呢条，你啲电脑唔会抌嘢噶，即刻，佢仲记住喺嗰度。 做个新嘅 file 系啊， 系出嗰一条新嘅 timeline， 不停咁样重复，不停咁 copy，、即系其实。人发明呢样嘢都系用呢个概念去产生嘅嘛，咁所以咧，佢之所以唔系佢发明啊，但系个概念佢点解有咁嘅谂法咧？就系、是、因为源自呢个咁嘅讲法，所以咧先至系 work 嘅、哦，即系可能呢啲就系一个启示嚟嘅对个世界。咁所以产生无限咁多个 timeline 或者无限咁多条片出嚟，咁所以咧你发觉如果你剪片咧，我明明我条片得一个钟啫嘛。但剪完出嚟个 render file 大到咧十几 G 嘅，点解？原因就系佢已经 copy 咗好多啦。 咁但系我哋个宇宙咧大到咧系冇人估到啲嘢塞咗喺边嘅。 系啊， 咁所以咧我越嚟越大咧，就越相信咧，喂，原来真系人有好多层唔同嘅宇宙系平衡紧，一路发生紧啲嘢咯。咁、嗯、可能人啊，硬系中意解释一样嘢，令到自己舒服啲啊。但可能我哋知道嘅可能得十分一或者一百分一都唔定。咁所以曼德拉效应就系咁样咯，我认为系咯。喂，咁啊，即系今晚讲啲鬼故咧，即系有人话坚啦。 嗯， 好彩冇人话流啫。 咁流噶，你哋啲鬼故。 喂，咁你仲有冇啲劲啲益到过俾大家？我知阿姚有预备咯。 有嘅，咁就嗯， 其实好多嘅以前真系， 真系好多。 系啊，你讲少少少少嗰啲都好多嘅，真系。 系 系啊。 有一个咧就呢、這个唔系踩单车嘅，早我谂十年到啦。咁喺系咪十年咧？我唔知执咗未咧嗰阵时，时间我唔好记得啦。总之喺尖东曾经以前大埔下边嗰度咧，有间嘢叫第五街嘅，有冇印象啊？ 冇，又系曼德拉影， 可能系啦。 尖东我好熟噶、 哦，叫第五街是类似一啲卡拉 OK 走廊，可以食晚饭嘅。咁、嗯、就然后台上面就有人唱 K， 你可以有张纸仔点歌。 嗰啲就唔系唱 K 啦，嗰啲叫做民歌走廊。 我嗰科嘢啦。 系咪唱卡拉 OK 定系有人弹嘅？ 唔记得。 哦，咩年份啊？ 可以点唱嘅？ 我就系唔记得。等先，嗰阵时应该2000年头。 咁、有 K。 即系2000年至04年咁上下。 即系有条友俾钱，即系受聘唱 K。 系啦，嗰阵时我翻第一份工，咁啊放工喺尖沙咀就成班同事落去食饭嘅。咁就嗰间叫第五街嘅地方咧，而家执咗噶啦。咁啊，话说我嗰次食紧饭，咁啊急尿，咁我去厕所啦。咁一去到个厕所嗰阵时咧，已经觉得个厕所嗰道门咧好重，即系咁我运动开嘅，咁推到厕所门有几难啫。 但有时有啲气流噶嘛， 我都觉得系有气流啜住咗，我要泵尽大力先至拱得开道门。入到去咧。道门系嘭一声好大力咁嘭埋道门嘅，咁我仲紧啲心谂，哇，屌使唔使啊？嗰、那个门教咁夸张，即系夹亲人喎。咁啊，冇理佢啦。咁里边个环境系点咧？入咗去咧，门口直入个厕所，我望住嗰条巷，左手边就系马桶嚟嘅，每一格都打开门。咁我嘅右手边咧就系、是、洗手盆同埋镜，咁、就冇遗意嘅，一路去到尽头。就係、是、轉右 U turn 翻轉頭咧，咁喺翻嗰個本身洗手盆嗰埲牆嘅後邊，定對面咧就係、是、一排尿兜。總之我去到盡頭 U 轉頭嘅兩邊咧，一邊係尿兜，一邊係牆嚟嘅，我唔記得邊啦。咁我就去到最尾最尾嗰個尿兜度屙尿。 梗係唔好去近埲牆嗰啲啦，如果自己一個人都冇。 咁我見到冇理由走去屎坑嗰度馬桶肥咗，真係。 咁你中間嗰個尿 兜，我習慣啦。唔係呢個人習慣唔同嘅。 我就去到最尾 角落啊嘛，嗰啲嘢永遠都係角落。 你呢個考慮啊？ 係啊。同埋你，同埋你去嗰啲即係有得三門，即係去 一格 嘅嚇，一個個 馬桶， 馬桶嗰啲咧，梗係唔好去最邊嗰個啦。 你考慮啲咩啊？驚鬼啊？ 係啊，就有嗰啲嘢噶嘛。 即係你生活裡面成日都 唔係，我唔係怕或者咩，即係由細到大咁樣有人有 friend 講又成，咁你有得揀嘅，咁做乜要去啫？係啊，咁就 我諗有冇表演欲嗰個問題啊？ 即係去中間啊！或者系咯，或者近门口嗰啲咯，就唔会去最尾角落头近门。 你咁讲最尾，我最唔中意去啲厕所成排尿兜嗰啲咧，明明我喺最尾嗰度屙紧咧，侧边有六七个冇人，点解有啲陌生人系要企我侧边屙嘅咧？我最憎呢样嘢，唔知 灌摩啊嘛想， 呢啲劲核突。 唔系，或者佢惊，群埋一齐啦，有人就 点会群埋咧？又唔识 咁啊系， 唔系我谂就想比较下啫，都系。 咁我失败咗啦，咁我就话喺嗰度 最尾嗰、 那个屙啦， 咁长系， 咁我屙紧，咁啊因为头先好似我咁讲啦，道门好重嘅、 嗯， 其实有人入呢个厕所，我一定会知， 一定听到， 然后我行过嗰啲马桶，全部开晒个门嘅，即系我肯定里面系冇人，即系成个厕所得我一个嘅啫。咁而我企喺嗰个尿兜嗰度屙尿嗰阵时咧，我嘅侧边嗰埲墙咧系一块即系可能呢个空间，即系望住你前面呢埲墙啦，就系、是、一块填到满晒嘅铜镜嚟嘅。佢唔系好 sharp， 牙牙地色蒙查查啫。 咁用铜镜定系嗰块镜氧化晒咧？ 金色嘅铜镜啦，少少蒙，少少污糟，同埋佢个面系唔够光滑，即系好似哈哈镜咁样，有啲位啊凹咗。 好骑呢，我用铜镜咁得意。镜光 呢啲先靓嘢，睇得唔清楚，但系见到有。 我觉得风水嘢嚟嘅。 哦 ，OK， 应该。咁跟住咁我觉得古怪，一路屙一路望住块镜喺度咁样望啦。咁我望紧嗰边嘅时候咧，我另外嗰边咧就有两下好实在嘅。咁样拍咗我膊头两下， 真系噶， 系 即系用长度就拍出嚟。 唔系， 我望住 呢边， 当佢系尿兜，我望住佢咁屙紧尿啦。呢边系个金色缝墙，咁我一路屙一路望住缝墙。 哦， 我呢边俾人拍咗我两下。咁跟住嗰一刻咧， 冇人啦，肯定。 嗰一刻我唔冇话一个即时嘅反应系，哇，点解会有人拍咧？完全冇谂嘅，反而仲望紧块镜，好冷静，完全即系冇考虑过呢件事。咁然后屙完啦，行去洗手嗰时 咧，你知道里边冇人，你唔就听就听唔到人入嚟，我 正常我都会有呢个反应， 即系就 系 嗰刻， 但系嗰刻我唔知点解我系冷静地嘅，仲望住块镜，我亦都冇去考虑， 即系俾佢吸住咗咁， 我亦都冇去考虑点解呢两下拍系咩嚟嘅，直至到我行去厕所洗手，洗完手跟住洗一洗面嗰阵时，好似冷静咗落嚟咧，就开始谂啦，头先嗰两下乜 Q 嚟嘅咧？咁第一个反应就即刻望天花板系咪滴水啦，望下件衫系咪湿啦。个天花板我行翻入去装咧，佢唔系假天花，系油灰水。正常滴水你会见到个水印，即系你都估到嗰个会滴水啦，完全靓仔干净嘅。跟住冇乜点样去怀疑，就嗰一刻就开始喳喳淋，洗完手快啲跑翻出去个厕所。出厕所道门已经唔冲啦。 啊系咩？ 啊。正常翻， 即系好容易开关到。 之后有冇啲咩发生？ 出翻嚟同啲同事讲完之后，佢话你咁，即系佢哋又唔系话觉得好惊点样。佢话你成件事咁讲得俾我听，咁即系你濑咗嘢啦。跟住先至唔知讲多两讲话，唔知早半年定一年啦，就系呢间酒吧尖东嘅，唔系呢间第五街嘅地方，好似系有班人打交。咁就有个人喺厕所俾人斩死咗嘅，啲肠漏晒出嚟，即系好似话唔喺里面死，系漏晒啲肠出嚟，咁就抱住个肚跑咗出嚟先至搞掂嘅。 嗯， 就话有单咁嘅新闻，我冇再去上网查证系咪有呢单嘢。 有人问你见唔见个肾啊？攞唔晒， 咁就嗰下系最即系个体感最实质 feel 到有嘢就系呢一次。 哇，其实分析翻你当时嘅反应咧。其实你嗰个 moment 系已经俾啲嘢 trap 住咗， 系冇话惊， 唔系你个神智都已经同你正常已经有啲出入， 唔会话哇咁样唔冇嘅， 因为你个神智可能已经系停咗啊，或者你少半昏迷啊， 啊系啊系啊， 失咗神啊咁样，因为你唔系你个反应啦嘛已经， 你等出翻去先至慢慢， 慢慢翻翻嚟， 系洗完个面先开始谂紧到底膊头嗰两下系咩嚟，咁就先睇一睇，咦有冇失望啊？天花板咪滴水？唔系啦，就觉得古怪啦。 哦，鉴生解释啊。可能我厕所有沼气咧，咁你吸咗入去之后，你神志唔清楚，有好多幻觉，唔定 咁快都要时间。 唔系空气好快噶咋？ 系咩？ 即系空气你突然间有毒入咗，你黏膜嚟噶嘛？鼻即刻入血噶嘛？啲嘢 其实系啊，其实好好多嘢咧可以 有啲差喎，应该个肠胃猛得滞喎。 即系好多嘢咧，譬如啲听众都会谂紧啊，有冇一个理智啲嘅方法解释咧？其实 嗯系咯， 嗰下真系。 喂，所以有時有啲嘢咧，有啲人中意博古嗰啲人咧，你冇理由嘅，乜咁冷靜？喂，但其實咩都有可能發生嘅。 係啊，咩都有可能發生。 係啊，即係咁樣分析，即係我覺得有時分享呢啲鬼故咧，即係你越投入，越聽得過癮嘅。即係當然，你梗係唔係乜都信啦。我聽到有啲人咧，有啲鬼故啲人咧，即係乜 Q 都信嘅。即系连啲好荒谬，明明咧个鞋带俾人踩咗，唔喐得啦，好惊啊！ 鞋带俾人踩住， 爆米爆米， 嗰啲又系走去信。所以咧，其实鬼故节目点解咁长寿咧？因为信嗰啲又好精彩，嗰啲唔多信啊，好好笑嘅真系。 你中意特登听你个古故， 专登听嚟笑 嚟博古， 即系听鬼故同听 UFO 都 系。即系好似嗱，喂，譬如睇鬼片咁样，譬如Scream 啊嗰啲咁样啦，有人周围杀人啊嗰啲咁。然之后佢哋个个喺间屋里边开紧 party 睇紧套戏， 系食紧草啊嘛， 系或者唔知咩啦 ，and then 就然之后 I see the people 草啊，哦yeah me too， 唔系啊，咁就譬如佢话啊，听到咦车房有声音、啊，出去睇下先啦，咁 and then 个个睇紧套鬼片咧，就会话 咸蛋饼， 点会 出去 check 噶，咁梗系唔好离开啦。咁样你出去咪即系斩送死咁样，咁有奇怪声。 观众系 好得意嘅，我屋企听到有奇怪声音，我就真系走出去睇嘅。 嗯， 即系你到你自己嗰阵时，你又会觉得喂，出去查下先啦。 因为咧，我哋成日都俾一啲电影语言所蒙蔽或者误导咗，即系套套都系咁，你就觉得人系会咁样嘅。 嗯， 咁但系有时刻意咁扭曲咗人性噶嘛。咁、 嗯、 於是乎呢嗰啲人就要跟返住嗰個電影個邏輯呢、 嗯、 去 judge 人哋做嗰啲嘢。即係呢樣嘢好明顯嘅，成日都係咁嘅。即係例如嗰啲人點解要求婚呢，你嫁嫁唔嫁算啦，係咪先，就要專登又跪低又剩。即係啲人就係俾啲電影影響咗。 影響係㗎，真係。咪但係即係我自己睇都係㗎。即係我自己睇，哎呀你唔好出去啦，你出去咪即係領嘢。 係呀、 啊。點會出去聽到聲音就出去 㗎。 我屋企电视有声音咧，现实咧我自己听到声。 冇得讲喎，你嗰日入场，你已经知道呢套嘢系呃人出去搞 掂。咁啊系， 你自然会咁谂。 但系你真实，你又会觉得。 你试下现实生活嗰阵时，譬如 个机会好微咯。 你住紧嗰区，原来有个杀手出咗新闻噶啦， 有可能 夜晚会拐嘅。咁嗰一刻你知道有啲咁嘅嘢，你就自然唔会 出去啦。咁啊系。 咁所以咧，有你睇戏嘅时候。同埋現曬兩個角色咧係幸福啲， 係 即係我見到好多蠢人咧當戲嗰啲係真咧都好笑，即係嚟緊一個踢腿啊咁咧，肯定佢過多幾年啦，睇跌打唔睇到窮嘅啫。 即係你識分咯，你睇戲就覺得啊嗰、那個情況係咁，但我現實情況又唔同，係 係 係咯。 喂，鹹蛋餅得唔得？ 呢、這個好食啊！ 好香喎，聞到。 即係本地製造咗一塊，因為 唔係台灣出嘅咩？ 呢只好似係本地嘅。 一塊咩冇啊？啊有喎， 呢個好食啊！呢、這個 喂，幫我哋講下啲零食啊。 咪係咯， 喂鹹蛋餅嗱，呢啲唔係 sponsor 嚟啦，即係只不過你知啦，老探即係好招呼客人，即係出盡嗰啲好嘢啦。咁咧呢個鹹蛋餅咧就係、是、一啲我一啲嗰啲細嗰啲飯館啊，即係呢啲唔係嗰啲連鎖店有得賣嘅，即係有啲類似 outlet 嘅士多咧。咁佢裏頭咧有好多 brand 係冇錢賣廣告嘅，但係就好實際、好好食嘅啲嘢。咁咧嗰啲咧就以前嘅時興隆，你唔記得？ 係啊係啊，時興隆。 你記得咩嚟㗎？時興隆。 時興隆記得。 係啦，即係類似嗰啲咁嘅細 brand 咧，就原來仲好有心機做。 係咪魷魚啊嘛？係咪 時興隆細 brand 嚟嘅咩？ 以前係細 brand， 一間士多嚟嘅。嗱，點解我講時興隆呢？因為我以前住利友村，我住十一座，對面十二座就時興隆啦。佢係一間地面嘅。嘅士多連埋批發嘅，一個潮州人做嘅，咁咧跟住咧後來唔知泰國佢老婆定唔知係咪泰國人嚟嘅，咁咧就引入咗好多唔知親戚啦，引入咗好多泰國嘅 product， 再 brand 再變咗自己做醒龍嘅啫。咁、啲魷魚好正噶嘛，泰國 嗰 啲，咁魷魚絲咧佢話係日本，我應該係泰國嘅，咁咧跟住咧就整咗個 brand 出嚟，就賣埋電視機廣告，咁因為咁樣發咗達啫嘛。 鱿鱼丝唔系金龟乜咩？ 时兴隆代理嘅金龟乜鱿鱼丝，冇错。 曼德拉效应， 冇错。唔系，我记得。 又系。 因为我识时兴隆嘅原因，可能我即系佢摆咗喺好。 我 净 系记得时兴隆嗰个广告咧，嗰条靓妹咧就谢谢，哇假捻到啊个样。 喂，咁时兴，喂咁时兴隆自己有冇 product 嘅咧？ 时兴隆，我记得有个鱿鱼波咯。 哦，系啊，耶、yes ！ 嗰、那个好食嘅， 系啊，嗰、那个好脆，好正啊， 由细到大嗰、那个，嗰、那个但系好食嘅嗰个波。 咁你有冇整嗰度钳一钳先俾佢食啊？都系一样味啊，又可以 差唔多 蚀粉咁样。 时兴隆我记得系食嗰个鱿鱼波嘅啫。 哦，时兴隆嗰阵时咧有得虾米卷啊，仲有你记唔记得咧有一条竹签插住一啲黐入嘅三角形嘅， 正啊！ 嗰啲系咩嚟嘅咧？有人话系鱼、啊。当然食， 佢话系鱼咯，但系我就以为系就系鱿鱼嗰啲咁嘅嘢， 有啲芝麻上面嗰啲啊， 系啊系啊， 透明胶袋， 黐黐立立嗰啲咯， 嗱佢 鱼油嚟嘅， 系啦，但系我食都系淀粉质嚟嘅， 似系啊嗬， 我谂佢系落咗啲嗰啲味， 其实你咬翻出嚟一半咧，你望到其实唔似鱼， 冇嗰啲 texture， 系啊，你话真系似嗰啲， 而家咁样讲零食，我又谂起一个零食嘅曼德拉效应， 哦 咩啊？ 太空糖同埋三粒糖， 我身边所有人有听过呢个名，有食过，但系同我记忆里面个包装完全唔同。 咩嚟噶？你讲啊！ 金丝糖有冇食过？ 有 咩金丝糖？ 你可能唔识嘅金丝糖，扁噶嘛一粒粒。 因为金丝糖唔会话自己系金丝糖噶，好似 彩色一条条有啲 丝带 咁嘅颜色，但系食得嘅嘢嘛。 系 你个包装系点噶？ 好似一个长后期系独立包装嘅。之前咧，好似有張米紙嚟包住，等佢唔使黐埋一齊嘅。 我嗰個咧就係、當呢條係糖， 佢係一粒粒薄一粒黐住嘅。 係啊，冇錯。 咁係其實佢斬開咗啲位咧，你要搣開佢哋食嘅。咁條糖咁長啦，有個咁長嘅透明膠袋， 係 就好似頭先嗰個筆套咁樣笠住佢個包裝，上面有條尼龍繩有嘅，打個裂。 咦，我冇印象喎。 你有冇試過上網 search 啊？ 因為就唔同地區唔同嘅包裝，我屯門食就係咁樣包裝嘅，喺學校門口買。 O、okay, K， 因為我同你有少少年紀嘅代溝啊嘛，咁可能唔同時候去轉咗包裝都唔定 嘅。你阿爸叫你食麥麗素，唔好食麥當娜啊嘛。 嗱，我點解有資格講啊兒時零食咧？因為咧，我係即係萬眾都羨慕嘅一個其中一個人嚟嘅。原因咧就係 細個嗰陣， 我細個屋企開士多。喺零食方面咧，佢哋以為 任你攞，系啊，任食。 但現實咧就並冇咁幸福。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系啦， 任你食。 但係現實就並冇咁幸福嘅，平價嘢咧就正咯，正弊啦。貴價嘢俾佢知道，都大領路啊！真係嗱，咩叫貴價，咩平價嘢咧？嗱，淨係講朱古力先。朱古力咧有麥提沙啦，有吉百利啦，呢全部英國名牌。 花街嗰啲啊嘛， 特別好。花街就冇零售嘅， 冇嘅冇零售。 花街係過年先。 係啊係啊係啊。 咁咧就我老豆開士多啦，同我老豆唔可以唔講佢一個鬼才嚟。係 咩？ 咁咧佢喺呢啲大陸嗰啲 supplier 咧，即係嗰陣時候啲左派工會介紹有啲士多咧，即係嗰啲批發咧，全部賣大陸嘢嘅。咁咧大陸咧，即係到而家都冇變咧，就係中意山寨嘅。人哋嗰啲人哋嗰啲麥提沙咁咪叫麥麗素咯。咁麥麗素原來早期咧都係冇包裝嘅。是未叫做麥麗素喎， 即係麥麗素肯定係假嘢， 肯定係假嘢啦。 我成日以為係一個渣啲嘅平啲嘅外國牌子， 佢的確係，但係大陸嘢嚟嘅。咁咧你又俾佢 fix 咗啦，明顯 fix 咗係啊。 咁咧食麥麗素就係食麥提沙咯，細個 好唔同啊，根本啲味。 梗係啦， 啲牛奶味又唔同。 麥麗素係好似壞咗嘅麥提沙咁樣咯， 有啲大粒，有啲細粒，仲要硬嘅。 佢啲技術，佢技術，佢技術實在唔得啦。咁我老豆咧就喺嗰間咁嘅大陸嘅批發，叫做紅安啊，紅係紅風紅安，就安全安啦。咁啊啲音樂冇錯啦。咁咧就嗰陣時係一罐咧，一個四方嘅鐵罐，咁高高咁大嘅，裡面有大概1000粒到啦。咁咧就散裝，就俾我賣俾我哋咧，就再分裝嘅。咁我老豆揾個玻璃盎裝住咧，就精彩啦！你嗰啲價錢方面點咧？ 麥提沙嘅價錢？ 麥麗素可以斷粒賣嘅。即系有啲导友咪食散烟嘅，即食唔起成包嘅。咁 啲僆仔买唔起成包，买 唔起 散装买。 我记嗰阵一包麦提沙系差唔多要5蚊一包。 啊、 即系英国嚟嗰啲原装嗰啲， 好贵啦，以前好贵， 几嘅好贵噶。咁你嗰阵1毫一粒， 哦， 系2毫啊3粒。咁5毫又点啊？你自己计，即系俾啲数我哋计嘅。咁于是乎咧，即系我老豆估计都估唔到啲人用5毫纸嚟买，啲细路仔搵张纸包住咁样就已经好开心噶啦。 5毫7粒咯， 系啦，冇错啦， 系嘛， 冇错，因为5毫7粒就唔抵喎。 2毫2毫再加多1毫啊嘛。 咁你啲人又会分开两次2毫3粒咁买咪抵啲？ 系啊系啊，就抵啲。 咁咪变咗，即系佢哋好多呢啲咁嘅数计。咁我老豆亦都预咗佢，点都有赚啊，总之。咁咧嗰阵时麦麗素咧就系咁样，有难食啦。你讲嗰啲淋咗啲咧，因为佢个盖咧 硬嘅， 佢又封得唔即系封口又渣啦，所有技术都渣啦，冇牛奶味啦，得啲糖味啦，啲朱古力味又假嘅，益益地酥酥地，唔知有咩整嘅。 但系你话佢假嘢同埋大陆嘢，但系佢有广告喎，卖到去佢话，所以咧就 fit 到你话 麦 麗 素味道 系好嚟到心入咯， 俾人死人过过年都仲听到， 一仲喺个脑里边激死。 其实咧后期噶啦呢啲，佢已经即系专。灯整嘅红色包一模一样啊，咁咧咁好似卖好平，卖2蚊嘅就好似咁咧。嗱呢啲咁嘅零食咧，即系我哋细个咧，当然我老豆亦都系奉行呢个资本主义啦。你唔帮手，你唔使自己有嘢食。咁啊帮咩手咧？我哋个士多咧好劲嘅，天空之城嚟嘅。大家都士多喺楼下噶嘛，系咪？ 系。 我哋嗰阵时喺6楼喎。 系咩？ 系、哦。 咁仲有人上嚟？ 嗱，人即系人人都以为系咁样。 6楼系商场6楼。 H 嘅写字叫6楼。 嗰啲唔怕，因為個個已經識噶嘛。 唔係識啊，你7楼嗰個唔通走去樓下買嘢咩？ 哦， 咁啊4楼落樓下計嗰條數，咦上嚟 啲喎，係啊。 所以我老豆咧就淨係做呢個4楼至到7楼嘅生意嘅啫。 夠咩？得咩 ？work 嘅喎，真係，因為你嘅鋪租平啊嘛。我落間屋嚟做喎，所以個童年咧 屋企嚟嘅根本 係啦，所以個童年係冇乜嗰啲幸福家庭嘅。我做功課係同啲人一路食緊煙啊，你隔離啊嗰啲咁樣一齊嘅。咁咧屋企以為做咗士多啦，咁唔知我老豆生得仔多咧，就開多間 即係租多間嘅可以。咁我哋成班咪執喺嗰間嘢嚟做生意。即係以前嗰個社會係咁樣都生存到嘅，仲兼夠養大好多個嘅。 係啊，孭住一個咁樣喺嗰啲啲廠度做嘢咁㗎嘛。係 啊，係啊。嗱，譬如你講嗰啲零食咧，可能就遲多幾年啦。咁譬如你哋幾有金絲糖啦，咁你記唔記得有隻糖係有個蝦喺度？有隻蝦嘅， 那張 紙有隻蝦嘅。 唔記得。 你唔記得？ 有隻蝦， 嗰只咧，我哋叫蝦糖嘅，大陸嘢嚟嘅。 你講緊真係一隻海鮮嗰啲蝦嘅。 係啦，個樣啫，即係 嗰張紙有個嘢。 咁我又唔明佢點解叫蝦糖。 係咯，蝦同糖 諗唔到， 係啊，唔拉更， 你唔通點蝦味啦？ 係啊，係咯，蝦味 噶嘛。 薯片嗰啲就話即係蝦片嗰啲係 咯。原來即係我都係大個咗，我先知嘅。有時啲嘢咧，佢太過鋪天蓋地，同埋你以為自有永有嘅嘢，你就唔去 challenge 噶啦。咁原來咧，佢嗰個糖咧，好似金絲糖咁，即係個顏色啊，即係有少少銀銀地、白白地，就一間間色，紅色、白色，原來似啲蝦肉個樣，但其實一條糖嚟嘅，咁就得層皮嘅啫，裡面咧咬開佢咧，有少少類似朱古力嘅味道，但係呢大陸啲朱古力都流噶嘛，即係總之又唔知點樣整咗隻糖出嚟，你形容唔到係咩味。总之食落去咧有少粉粉底口啊，顶到肚啊咁样嘅。咁嗰只我都几中意，几受欢迎。咁呢个蝦糖嘅包装好别出心裁喎。首先嗰粒蝦糖，佢一即系遇到少少湿度或者温度咧，佢又会溶啦。咁溶啊黐埋。咁我最早见到独立包装嘅糖咧，就系只蝦糖啦。 因为咧一潮湿咧就一嚿咁大。 系啊，佢唔可以走埋一齐啊嘛。咁仲有包，仲有啲米纸嚟包住啦。仲有张。粉紙啊，唔係粉紙，係書紙，引只蝦內，再包一個三角形，好似接元寶咁樣。出面再有個膠紙嘅，係咪好精美先？ 哇！真 係包裝仲貴， 大陸嘢咧呢個包裝最裝潢啊！呢啲咧就大鑊，呢啲要差唔多兩毫錢一粒嘅，即係貴少少。 我記得嗰啲糖好多嘅，譬如嗰啲爆炸糖啦， 大白糖最好食， 白兔糖食到而家都仲有。 爆炸糖你係咪喺深圳見人食嘅咋？咪喺东莞？ 点解？ 你唔知东莞有得玩爆炸糖咩？ 唔知你讲咩？ 真系唔知。 唔知你讲咩？我唔知你讲咩？睇嘢就睇过 啦，即系讲咩？ 唔系啩？ 同埋嗱，另外咧有一只整两条橡筋落去当眼镜戴嗰只，好似 MLM 嗰只咁样 ，Charties 嗰只咁噶嘛？ 嗰只又系蓝色噶，我记得。 系啊，因为唔系真嘅，系假嘢嘛。系啊， 但 系 佢叻在咧，佢 就整到个系啊，俾你玩嗱。以前僆仔咧係最開心咩呢亦都玩玩完先食，係啦，一食一玩，所以咧唔知點解㗎，係㗎，所以咧好多薯片咧裏邊都有個玩具㗎，係 乖乖有 乖乖係啊， 最早期桃花多係有玩具， 桃花多未有咯，有啦，乖乖先嘅 咩玩具先？ 一啲好戇居嘅，可能一塊片要你自己揾條橡筋穿落去， 就掹係啦，掹嗰只咯，係啊，可能佢又記得真係喎， 嗰啲我自己整㗎喎， 你記唔記得有隻薯片係食鬼啊？紫色包装嘅， 我真系唔记得，呢曼德拉嚟嘅都系， 我唔记得我呢个食鬼。 真系噶，紫色包装嘅薯片嚟嘅，然之后咧就系有个食鬼咯，同埋有啲鬼咯，嗰啲薯片就 系 嗰啲 都系超过八十年代中嘅咯，有食鬼。 嗯， 因为 Pac-Man 都系八四年噶嘛，好似 系啊，个薯片就系食即系嗰啲公仔咯， 我真系未 见过。紫色包装系 好嗱，我哋 有啫喱咧，有只老鼠咁大只嘅啫喱，记唔记得啊？老鼠形状嘅，我翻紧中学嗰阵时。 喂，嗱，我谂我讲咗你话题咧，好有反应嘅，但我哋未招呼过佢。 好， 咁睇下大家有咩 input 先，因为由呢度开始读嘅头先，呢、這个音乐已经唔啱噶啦。 你应该播翻 唔系最衰版权嗰啲嘢。 哦，系啊。 如果唔系，梗系播翻嗰啲 三零穿梭机嗰啲啊， 嗰啲旧歌啦。好，呢、這个系 平话出位了。 喂 ，hello， 系 王健啊。 出位今晚讲鬼故，错过咗啊。Resputing watch site， 今天天气很冷，探长办公室很冷吗？ 冷冷地啦，开冷气不过。 而家系咪好猛？小明 坐火车应该唔猛咯。 短袖好壮。Sam 狂 Brian 是否有很多灵异经历？只是阿瑶咁。Sharon M 向探长。Hello everybody. Hello, Sharon. Hi, Brian Cook 及姚。平话出位，我同你一样，都试过喺厕所，又系喺镜度见到。 哇！ 我嗰晚喺公司 lot， 我去厕所，我是去完最后果格洗手望一下镜，就见到佢喺块镜度，佢就系喺最后果格。我岩岩去完，佢喺果格伸个头出嚟。 哇！ 温罕曼德拉效应，不知真假。某神秘节目主持找到詹士邦，钢眼女友女，平挖出嚟佢块面好黑。好多黑气，恶徒要 讲紧边个啊？ 咸蛋黄饼几松脆，台湾做， 台湾做嘅， 一串串嗰啲似腐竹 ，Nicolan 我记得嗰只 系啊，似腐竹 而家冇咗。Perry Lee 零食神龙是屎糖金杯版金鹰，小明坐火车最憎收到物例数，进界金杯 最憎嘅 经典啊！进界细个啲零食系逐粒逐片卖，小明坐火车仲衰过朱古力蛋啲味，屎糖散装音响是多马叫山棍，进界进火柴行红物例数。送礼好，礼到心又到，一块木瓜，一串串马蹄。 哇，嗰啲木瓜谂起都恐怖。 叫哈酥糖，系红红有只。 哦，哈酥糖啊，叫做系冇错。 有所的 ，Nicola 叮叮糖，小明坐火车花街拖肥，屎糖印水纸吹波糖 ，Nicola 唔 记得食鬼，进界士多 有。有人记得。 小明坐火车细个睇电视广告。觉得七彩虾条姐姐好食 啊！唔系啩，恋童啊！ 最衰喂，系啊，有人记得啊，都话食鬼嗰只， 得一个人记得啫。 系啊，咁你记唔记得？有只而家系咪仲有嗰只牛仔片嘅？啊，咁多年嚟到而家就有只牛仔片，反而牛仔片 有鸡 嘅 只嘛， 咁样噶嘛？系啊， 冇咗 呢个完全唔记得，加藤英嚟嘅呢个， 系啊，啲人记得 佢两条咁样黐埋喺度， 系啊， 知系咪？ 哦，肯定个个记得嘅。咁我想知啦，间公司 系一样味嘅， 系 唔系咩？ 一样味嘅，但系变咗两条嘢。 哦， 变咗两条嘢， 唔系啊，鸡味嘅。 我都唔知点解佢咁样设计。 喂，同埋咧，其实以前佢话自己啲咩味咧，老实讲。我真係一啲都感覺唔到嗰啲雞味啊、牛肉味啊咁嗰啲咧。 成日講話啲嘢食有海鮮味，或者啲香薰有海洋味，咁咪即係廁所水味咧、鹹水味咧，其實 梗唔係啦。 唔係即係覺得個 marketing 嘅玩嘢嘅啫喎，呢啲真係成日都。 其實好似 Matrix 咁，佢話其實雞味係咪即係雞味？ 佢 你點知係雞味咧？唔係 佢 係奇怪， 佢係不停咁洗你腦話嗰個雞味 啊。 係啊，老實講，我食嗰啲片咧、蝦片都完全唔知蝦味喺邊度。蝦咁嘅味嘅咩？ 系啊，唔 系 你食真嘅蝦， 反而你食第啲嘢咧，哦蝦片味，调翻转嘅，你觉唔觉？即系佢成为一个商品一个名啦已经。喂，复翻有啲朋友先啦。印水纸吹波糖你有冇试过？ 有正，系啊， 但 系细粒噶嘛，四长方形， 佢中间有一格嘅。 系啊系啊， 中间有条坑嘅， 之后里边都有印水纸咯。 系啊， 我仍记得嗰个印水公仔好似乖乖个标志咁，我谂下谂下， 佢乜都有啲 嘅，乜都有噶。 但系我觉得总之好抽象嘅， 系啊， 同埋咧会隔一夜咧就会化咗嘅。咁后来咧， 系啊，隔一夜化咗。 后来我识去 party 啊，识佢落 club 嘅时候咧，发觉嗰个印咧就我谂起嗰个香口胶。即系你去 party 未有印嘅， 然之后咧，通常咧，如果你去啲 rave 嗰啲玩咧，跳埋舞咧，流晒汗就变咗化咗，好似嗰个人。 就谂起嗰个人嘅。咁仲有人讲起咧，话嗰条嘢咧系腐竹咁嘅， 系腐竹。你话咩嘛？食佢话食到嗰啲 有芝麻嗰个嘛？ 系啊系啊， 嗰啲 三个 嗰啲 嗰条竹签， 系条竹签食到有嗰啲刺咧，刺住个嘴边啦。 咩有时好难掹，咁扯就哇哇， 系啊插落个。 有时冬天咧嗰啲。切到就个嘴都哇，屌惨个酷型啊！真系 系啊，真系。 同埋咧淋嗰啲糖浆落去咧，好夸张噶淋， 系啊， 即系冇乜益嘅。 但系佢又讲得啱，真系似腐竹嘅。 系， 系 即系总之，我觉得唔似于似淀粉。 嗯，系啊， 可能合成几样嘢啦。 我都觉得， 可能啲腐竹浸嗰啲死鱼腥啊， 细个 啲腥臭味。 细个喺啲村度咧，我哋话斋，你系咪嗰啲麦丽素一粒粒卖嘅？ 系系。 啲可乐用胶袋。你有冇试过？ 我又唔知道，我只泰国啫，知 泰国有喎、 啊， 香港 细个嗰时系啊，石围角 哦， 又系系啊，喺 咁我石围角嘅朋友打个招呼， 系 咁你细个喺咩村噶？ 牛头嗰下村， 牛下咦又可以打下招呼，睇下有冇相认。 跟住就有外村， 我就李郑屋村嘅，咁咧又好似曾经有人相认过噶啦。咁咧，即系细个，即系呢啲咁嘅回忆啦，仲有好多嘅。咁就有人话，原来蛋黄饼系台湾做嘅，唔怪之咁好食啦。 系咯，我记得我同事话。 喂，有冇人咧？如果讲零食咧，叫咩呢个牌子啊？ 我爸最中意食。 但系以前有广告，你记唔记得啊？ 渔夫之宝。 好撒网嘅。 我有个真系有个渔夫噶，好似 唔系 唔系咩？ 系有条友咧，有个bad 批嗰啲英格兰， 系苏格兰嗰啲， 苏格兰嗰啲友喺度咧，吹吹下，突然间拍咗粒咧，跟住个嘢爆咗啊嘛。 哦，系咩？ 吹到爆咗啊！跟住下一个 shot 咧就好粗糙嘅 effect 咧，就令到个头爆炸埋嘅，好戆居。 我唔知系咪买咗，我曾经买过渔夫之宝，好难食， 辣 苦噶，薄到 点解 辣啊？ 咩话辣啊？咁咧嗱， 好劲啊！ 而家渔夫之宝就不知所谓，我死都要买翻原味。 系啊，好多味 啊，原味先至好食嘅。即系佢原味咧，唔知点解咧，好多间都唔入货啊！即系但系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有柠檬味啦，提子味啦。仲有一隻綠色嘅唔知乜 Q 嘅味嘅，哇！全部都係廁所嗰啲香精香精嘅味， 尿兜味， 唔係尿兜隔離嗰包吊住 啦，檸檬啊，剩嗰啲 係。即係我覺得咧，嗱講翻香料咧，即係啲假嘅香精咧，我覺得日本真係勁過英國好多。原來英國嘅香精咧，即係我哋所食嘅最經典嘅芒果雪條味啦，同埋嗰個仲有個味好流嘅香蕉糕嘅味啦。呢度系百几年前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冇距离热带嘅地方好远噶嘛，佢为咗咧扮嗰啲味咧，就有啲好叻嘅航海家去喺度食咗一蕉之后，蕉咁嘅味嘅，即系翻翻自己嗰一沟嚟整啲糕点啊， 差唔多呢啲味咁。 系啦，咁所以香港早期嘅嗰啲香蕉糕啊，全部都系嗰只蕉味，全部都系芒果味，系好假噶嘛，零舍舍，但竟然啲人用到今日噶， 都系 不思上进， 冇改系嘛， 冇改嘅，而家啲。尤其是你食甜品铺咧，好失望。重记一间咁有名望嘅甜品铺，佢竟然做到今时今日咧，佢嗰啲唔知香蕉咩咩咩，系落呢啲味都够胆死。 系 咩？点你当啲食客傻嘅？ 啲假香蕉味啊！ 嗰啲假香蕉味明明唔系香蕉味嚟噶嘛。 最难食嘅嗰啲果汁味系睇医生嗰啲药水。 系啦，嗰啲又系老牌嘅味嚟嘅，即系老牌，因为 strawberry 啊，即系逢一 berry 嗰啲味咧，其实都算系整得好似噶。但去到今时今日呢，即係成个世界嘅航运之后，人人都食过嗰个真嗰隻嘢，你仲要搵嗰啲嘢出嚟，即係我觉得呢啲应该即係大家唱衰佢嘅。即係虽然重记老板我好熟嘅以前，但佢近来我去佐敦道嗰间呢可能管唔到啦。 佢唔嘥钱落啲 R&D 度。一路用落就用啦，继续。 唔係佢以前冇嘅，最可悲就係佢做出咗个名之后就开始悭材料。即系呢啲都系地产霸权嘅问题嚟噶嘛，因为地产霸权搞到你啲租咁贵，佢好有心机做好死啦。喂，我唔悭料，我真系扑街，我唔炒两件伙计，我唔请两个黑工，真系死得噶。即系而家就系因为俾佢累到咁样咯。即系香港仲叫自己美食天堂，真系收皮啦，唔该。即系唔系话你煮食嗰啲唔叻啊，系问题系个租咁贵，你打劫买白粉都唔掂啦，系咪先？ 反而走去啲旧屋村嗰啲冰室嗰啲，都仲可能食嗰啲。 即系真嘅嘢， 即系可能炒只蛋系真系鸡蛋啦。 但系佢有啲问题，佢态度有问题嗰啲。 系啊， 哇，抽穿到你顶得顺就 O K 嘅，其实。 食完快啲走啦，系啊。 系。 即刻俾。 我试过喺平记餐厅咧，东大街有个出晒名食嘢好啦啩。咦，我去完海边，行完去咩海防博物馆落翻嚟，周身汗，谂住入去饮杯冻奶茶啫，咪冻柠茶啫。佢同我讲到明。嗱， 要食嘢啊嘛，唔 系你喺度，你喺度斋坐啊，卖保险啊，又唔该你唔好帮衬啊。喂，我谂住饮杯嘢，就咁同我讲。 哇，即系 我谂住饮杯嘢就走嘅，真系，因为我仲要翻工嘅。咁我问佢，我话你点知我做保险噶？佢话总之你又唔好喺度净系饮啦咁样。哇，咁点解你唔喺门口写定啊？佢写定系得罪啲啊，咁你而家唔得罪我咩？佢完全系咁样嘅态度，都唔知佢想点。嗱，第一佢系识睇相，好明显睇错相啦，因为我真系谂住饮完就走啊，因为太热啊嘛。 同埋你唔系卖保险。 唔系咯，哦，咁你有冇同佢讲？有冇同佢讲？有冇同啲人讲晒？因为佢哋熟客嚟啊嘛。哦，咁你真系熟客就得啦，我啲生意就得啦。 咁样。 点啊？如果未落单，我即走啦，大佬。即系咁都夠胆死喎！即系我觉得呢啲 唔系琴日 输打赢要咯。 佢唔想啲人压住啲位，因为要 我都知，咁你咪写明咯。 交租啊嘛， 写明都得噶。 都系 即系写明就冇交嗌啦。咁我你讲到 斋饮相计， 又或者15分钟换台都得噶。佢因为惊得罪到啲客啊嘛，又要讨好啲客，入到嚟又要赚到尽。喂，呢啲咪佢哋嘅态度唔得咯？喂，大佬，人人都想帮衬小铺啦，边个想帮衬大家落麦当劳嘅啫？ 系啊。 问题就系你真系唔争气啊嘛！呢啲咁嘅仆街真系，你讲到呢啲又猛啦，即系同以前个世界唔同晒。以前咧卖呢啲咁嘅零食咧，即系我老豆卖呢啲红安出产嘅 大陸嘢啊，人哋英國茶餅佢又整啲馬利餅咁樣咧，即係以前係好多生意做到嘅，即係今時今日咧，嗱講下呢包嗱冇 sponsor 嘅，即係聽講馬拉出咗隻鹹蛋嘅魚皮，你試咗未啊？ 未喎，我食咗鹹蛋魚皮啊喂， 係啊，咁咧，於是乎我就周圍揾啦，但係聽講好貴啊，邊 度揾啊？ 我揾唔到啊，揾咗包本地做啊。咁我梗係見到本地做，梗係第一時間就梗係幫襯啦。但係呢， 嘩好大粒鹹蛋喎、 啊。係咩我見唔到嘅。嘩咦我仲喺度彈佢。喂唔夠鹹蛋咪滯喎，你真係發達啦，你尋到喎。 碌埋 一拍咗先啦。 唔係鹹蛋嚟嘛。 係應該係。 粒豆嚟呀。 鹹蛋嚟。 佢運得唔好啊，嗱呢啲冇乜喎。 嘩好大粒喎、啊、正。 嘩你真係發達啦，食到鹹蛋。嗯嘩唔好食呢包，呢包淋咗啊。因为可以有个食吧，呢个未开。 以前咧，加顿面包个加顿啊，个牌子有个铁管噶嘛， 杂饼 系啊，杂饼哇， 嗯， 而家都仲有得卖， 仲有嘅咩？ 好似有， 又细个又系哇，又系拣咯，睇下边啲好食咧，食咗嗰啲先、嗯，但系全部都会食嘅、 嗯， 但系食咗好嗰啲先，你慢慢咧，哎呀冇得选择就食另外即系第二好食嗰、那个， 嗯， 一路食食晒啊，第三好食嗰、那个咁就食落去咯。 打平加翻呢个先 ，sorry。一阵再讲杂饼， 呢个新开噶， 咩啊？ 我试下先。 哇，你又发达啦，整粒咸蛋，我最中意食咸蛋。 系咩？早知俾你食啦。 冇，你系 guest 啊嘛。 冇错。 所有好嘢都益你啊嘛要。呢班咪好多啊，脆啲。 系。 咁咧，我觉得呢个蒜味浓得滞。 个蒜蓉。哇！啲听众系咪听到好脆喎？真系。索索声。 应该有蒜味就唔好有咸蛋，有咸蛋唔好蒜味。 我觉得抢咗啊，真系 捞埋咗有啲怪。 反而我觉得咧， 就系咸蛋算。 如果佢两只唔系两只片 mix， 即系整好咗先 mix 埋，咁你啲客有惊喜啊！即系如果佢识听呢个节目咧，你俾听下我意见啦。同埋咧，我真系有感情分啊！今时今日 100% 香港制造咧，我真系会帮衬下噶。 嗯， 系咪坚嘅先？100% 香港入袋啫，可能呢啲 真系唔知喎。 系啦，而家咁样连嗰个牌又话喺嗰度做咁样。 呢分钟呢张色卡嚟噶嘛？ 系啊， 100% 黐落去。 睇下先，佢话汉记食品公司，咁有冇地址咧？ 再睇英文先。 地址都有，土瓜湾。咁唔紧要啦，即系总之 系啊，土瓜湾。 我朋友食过马拉嗰只咧，赞都赞得不绝，唔知用七兜嘢一包啊。 都为呢只味。 我未试过，但我希我 佢话可以摆落啲粥啦、面啦、饭啦、 打边炉用 或者打边炉都得。 即系我觉得佢唔系想象中咁好食咯。 用真嘅咸蛋做嘅，写住。 睇下食咗，你觉得系噶？ 唔系写住啊嘛。 咁用你条脷咧，你分唔分辨都系真定假？ 我啱啱食嗰粒咧系真嘅，系啊，真系咸蛋嚟噶。 因为咸蛋其实几贵嘅， 贵 材料系啊。咁所以咧。大家支持一下啲本地嘢啦，佢话喺土瓜湾，等我搵入去突击下佢先。我想买一粒一板得唔得？ 黐紧张贴纸系嘛？ 系啊， 唔系即系你婆搵只脚嚟。 唉，唔好讲阿婆啊，啫呢啲。 差 嘅。你有冇谂过食嗰啲去骨凤爪到底边个抡出嚟？ 我唔信呢啲。 冇牙嗰啲。 你想 口水拉出嚟，仲要？ 你真系想 冇牙嗰啲妹啊嘛？妹咗啲骨啊，系咪 你讲冇牙咧，我谂有个变态朋友咧，佢竟然咧嗱呢啲十八禁啊，佢竟然咧即系一时喺度及女咧，即系喺街饮嘢咧，及到由女后面着得好靓，嗰啲拎过嚟阿婆嚟嘅，哇屌，咁跟住阿婆正啊，我有几正啊？佢话剥咗个假牙帮你 blow 咗， 就好正啊嘛！ 我真系我想象唔到啊！ 但系你都咩啦？你都入唔到即嗰个心情啦，系嘛？ 嗱，好震落啊！呢啲真系嗱， 都唔系、啊，你冇睇 Facebook 咩？嗰、那个男人话咩帮话好劲噶嘛？话 帮讲出声 啊！ 帮讲出声啊！帮咩啊？哦，系啦，我嗰个托亚哥。 然之后系啊，然之后话遮住嘛，然之后啲男人俾佢咩都忍唔住，好快即刻 抓埋你啫。 唔系喎， 话好流嘅呢啲， 系咩？你觉得流？ 嗰个人话堪称自己拍 A V 成拍同几条女都唔使出噶嘛。 嗯， 即系佢抓埋你啫，我觉得。 个节目咩矛盾对决啊嘛，好似 吓， 就好多其他嘢， 好矛盾，但系就 唔会爆嘅，他又乜嘢都吉得穿嘅，嘅钉嘅，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咁样一集嚟讲嘅嘢， 就俾个男人搞掂咗。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 physical， 哦，你就觉得系一个 show， 系啊 ，physical 你搵个婆咧，又冇戴假牙咧，我谂个感觉并不一样，但系咪真系舒服啲咧？咁我唔知有冇听众试过呢啲。 喂，讲翻嘢食先。 好啊， 咁细个啦，好多诶，杂饼啦，我又谂起嗰、那个诶、有只鸭咧，一揿掣咧，就条颈会伸长，即系擘大个嘴嗰只。 个手柄系装啲假嘅 M&M 嘅。 系啊，系啦、啊，又系假嘅，假嘅 M&M。 佢嘅广告咧系好多。 有广告咩啊？ 有有，跟住话系咁铲噶嘛，细路仔发癫噶嘛，咁铲噶嘛。 咩？嗰个游戏嚟噶嘛？ 唔系唔系唔 系， 系 嗰个 鸭嗰个糖嘅广告嚟噶。个同一个广告 agent 又好低能嘅，佢个 style 咧就同。但嗰一七七蝦條正唔正啊？咁樣靚，不過你唔係，不過蝦條仲靚咁樣嗰個咧，係同一個 agent 嚟嘅。你唔記得個七七蝦條廣告咩？一七七蝦條姐姐喺度發曬老喉咁樣，整住好撚核突嘅。 有個聽眾話個蝦條姐姐好聽， 正我真係未睇過。咁啊，揸住一個透明綠色嘅絲巾，半透明有啲花喺度嘅，咁樣好低能咁樣，好似碟片片咁樣啦。因为成班僆仔喺度，好似七个小人咁样坐喺度，喺度。 诶，佢讲出嘅先系僆仔坐咗喺度。 系啦，喺度喺度。平头品足嗰个姐姐， 有少少记得、哦。 平头品足嗰个姐姐咧，因为嗰个姐姐我好自恋嘅。七七一条姐姐靓唔靓啊？跟住嗰个肥仔靓。 系咩？ 不过七七一条仲靓喎，咁样。 好似好熟喎、啊，佢讲越讲越熟啊，真系。 我印象中应该我睇过最旧嘅广告就系你又反，佢又反，搞啲咩嚟？咁嘅。 系啊。系呢、啊這个系人 应该系我记得最旧 嘅，呢、這个最劲嘅 嗰个咧，因为 全香港人都识 呢、這个博个版权定唔知咩系搞错咗， 冇 签到， 冇签到年期啊！ 呢、這个好似系广告界里面嘅一个笑话嚟 嘅，系、哦、咩？ 我听过 都唔系笑话嘅，都唔系笑话嘅，可能阿曾君因为咁样仲有 即系快 buy out 咗佢。就 冇 簽到， 冇 簽到 乜都 冇 簽， 就一路 到而家都仲博得。 其實我覺得係 win win 嘅呢啲， 仲 of course win win 係咯，大家好。咁然之後由個阿公阿婆變咗兩個女人啊，靚女係啊。 跟住咧而家所有胡風都全部都簽啊，係 嘛？ 即係佢哋好醒目噶嘛，而家有經理人嗰啲。咁我覺得冇壞嘅，我覺得阿曾光又唔係靠呢啲版權嘅，佢真係我都好欣賞曾光，即係佢。个学识水平啦，嘅经历啦，佢真系同嗰班预长片嘅星系好，啲气质特别唔同。 同埋嗰啲有只戒指嗰啲糖啊， 戒指糖， 哇， 食到咧好大粒钻石， 系啊，好大粒， 食到成手污糟， 永远食到一半咧，系啊，成手都系黐黐粒粒。 系喎、啊，嗱， 唇膏糖啊， 又系唇膏，有几只噶？系咯、啊，戒指啦，唇膏啦， 你有冇食过整蛊糖？ 点样整蛊？ 系同爆炸糖同一个 agent 嘅。 食到成个变咗蓝色，红色呕血咁样， 系咩？系咩？ 仲有啲黑色都黑嗰轮子色，食成个黑晒咁样咧， 好似 好邪恶 嘅。学校嗰啲小麦， 啲牙都黑埋嘅， 系啊， 好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嗰啲啊？咁仲有咧，譬如讲零食，咦，冇咩？哇哇咁啊， 好多系， 哇哇哇，咁多人搭爹讲呢个多个鬼故、啊，好笑啊！呢、這个话题。 个个都有 喂，而家仲有乜卖噶啦？我哋头先讲嗰啲嘢， 有好多其实都仲有得卖噶。 呢口拉老鼠橡皮糖真系一只老鼠咁大， 系啊， 哇真系冇印象喎、啊。 有个闪卡跟埋嘅， 哦，包装成条雪条咁，沙林王姐 真系 好靓。不过啲 呢个讲咗，系系。 人参印度有散装烟卖，苹果出回果，啲印水纸以前印亦都印唔到， 系啊。 黄鸡条没有了，屎糖 now 沙林王系咪应该叫连结糖？因为英文系 nugget， 留 人参甜不糖，屎糖中意食三粒糖。呢句话有爱好猛个喎。Sharon M 七彩花条姐姐嘅一生应该 有 个烙印， 自 细已经着 视 超俾人睇晒，全香港将佢由细笑到大，人生咁就毁咗啦！哈哈哈哈！ 你识佢啊？ 进戒烟仔糖、屎糖、烟仔、 烟仔朱古力糖啊，成日扮晒食 朱古力嘛？小明坐火车本来果汁雪条一样噶。士多老板之帮细路拍开啲孖条嚟食，卖贵一两毫。 哇，系咩？咁古啊！ 邓模式石围角石头楼，红红地饼都好食。 选完坐火车烟仔朱古力又系好难食。老生，探长你好。 喂 ，hello， 老生。 胶袋装日水系不用按樽，横富我食维国间中学读书。呢口辣烟仔系假朱古力嚟噶嘛？选完坐火车戒住糖就食高粱奶嘴咁，闹人西河条竹签误杀咗个细路。行小卖部咁卖，留人生 B B 糖吹得响。 你唔记得 啊 ？B B 糖吹得响系。 新加坡金鸡 ，Kai Chan Wai。 哦，新加坡金鸡。 成嚿水一包薯片 ，Kai Chan Wai 顾开咗波尾，进界长条纹。 收咗波啦。 加包装，入面系果汁，雪度结冰，再咬开一份二，用嘴啜，唔记得叫乜名。呢口辣讲完鬼故。呢口辣冰条 ，Kai Chan。 冰条啊，系啊。拍开咧。 永远系拍唔断嘅，要扭断嘅。 哦，啜啜冰你知咩啊？ 芝芝冰友， 系啊， 开抢八十八，小明坐火车假果汁住住冰，行红红枪字名摩洛苏好正 吓，未知唔识喎呢个。 以前小学一包一餐， 摩洛苏你知咩咩啊？ 摩洛苏知， 喂我唔知哦。 摩洛苏系老婆饼嗰啲 friend 嚟喎，鸡仔饼啊嗰啲。 八十八 ，K C 进阶系住住冰 ，thanks 菠萝包阿婆冇骨凤爪系姜， 住冰系咪 即系芝芝冰？ 嗰只咸蛋鱼皮仲贵过食一餐饭， 系喎。小面菜呢日都唔平啊，呢日都唔兜嘢。 有片系阿婆妹出毛骨， 系咪噶？ 阿婆妹 有片影过。 菠萝班皮礼士糖 ，Nicolan 好似蜘蛛细细只个子，留人生我哋叫金丝猫，进阶 Nicolan 系 泡芙啊嘛， 泡芙系 啊。 有啲诶叶噶嘛，然之后再打打胶噶嘛， 放出嚟，嗰叫芝芝冰我哋， 唔系芝芝冰咩？芝芝冰折出嚟食噶嘛？ 我谂呢都系口传，佢冇真个真正嘅名嘅。 孖条你而家搵得翻啦？ 孖条系雪条掰开两条啫嘛， 你而家 孖条系定系冰条？ 但系 孖 条 咁咁一抹嗰啲啊， 系啦，嗰啲系孖条 两 条木棍嘅， 木棍 而家有冇啊？ 嗰啲唔见，反而一条个咧未雪嗰阵时系果汁嚟嘅。雪硬咗咧，就中間掰，其實掰唔斷咧。嗰啲冰條咧， 成袋惠康都有賣嗰啲。 我仲見到 有嘅，係啊。 嗱，嗰啲孖條咧，因瑞士雪條公雪糕公司出嘅，你未聽過啊？你有冇聽過瑞士雪條公司？ 冇聽過。 咁以前喺巴域街嘅，石結尾嘅，咁成間廠喺度，成而家變成新樓啦，當然。咁對面咧就係聖 Francis 聖方濟各小學。在對面那裡的。那那個時候我家是獨家賣那隻的早期。 是 嗎？那就有椰子雪條。 哦、 那個椰子雪條的頭呢真的有些椰絲在那裡。就是倒串來雪這樣沉澱了呢、啊、好吃的。即是有渣的。那橙汁雪條呢就是孖條的這樣打橫抹開的。那呢以我所知呢孖條就是那個來的。那後來很多雪條牌子啦雪山Mountain Cream 啦， 系啊 ，Mountain Cream 有凤凰嗰只系咩牛奶公司啦， 其实有一只牌，有几只睇翻五福星嗰阵时咧，有几只雪糕牌子嘅，见佢哋食雪糕， 阿波罗啊嗰啲， 阿波罗，阿波罗仲有 唔系啊？蓝铁神有冇食过先？你哋 吓？ 蓝铁神仲卖到？ 冇听过蓝铁神， 蓝铁神喎、 啊。是啊，我哋见过系啊。 未 喎、 啊， 我早排先再买过嚟，我掉上网过都话喺边度买。 哇，呢啲就真系代沟啦，呢啲。 个包装咧系我机械人嚟嘅， 系咪即系人廿八嚟噶？ 类似嘅咩机械人嚟？条雪条系蓝色，个心系粉红色嘅。 哇，咁咩 啊？反而柠檬茶同埋有条雪条叫巨星定碎星咧，就 巨星 三层嘅，顶系有啲闪闪星，包朱古力，包白色牛奶，再包粉红色。 Mountain Cream 嘅碎星就系 嗰个好食，嗰个买 好食嗰只，系啊。 咁话咧，头先有人讲 巨星雪条， 你话咩啊？咩印度酥定咩啊？ 摩洛酥， 摩洛酥系啊， 摩洛酥系一包有应该六隻到啦。佢有出老婆饼，又有咩鸡仔饼咧？那个包装其实我唔知系咩公司嚟噶，一个透明胶袋装住自己搵嘢辣嘅，咁、那个面嗰度咧有啲红色字就橙黄色欧拉嘅中文字写喺度，全部包装都系咁嘅。 我哋本地嘅饼家， 本地自己 同埋佢永远啲胶都有油嘅，唔知点解。 系啊， 系 啊。同埋摩洛酥系好食嘅，中间系应该好似糯米糍嗰啲咁样嘅。 啊，咁得意啊！ 好食， 我未食过啊。 同埋咧，好多人讲朱古力烟仔， 嗯， 嗰啲朱古力咧又系假朱古力，好难食嘅。 嗱，烟仔糖咧，我未食过朱古力烟仔，我食嗰啲薄荷，类似菠萝薄荷糖。 嗰、那个质地嘅， 系啊系啊， 有啲纸 硬咁啊嘛，系啊系啊。嗰只、啊啊、我又食过， 保罗薄荷糖系咪冇咗啦？我买唔 冇咗啦， 冇咗啦，系啊。 嗰啲保罗薄荷糖咧， 英国仲有。 其实保罗薄荷糖佢啲广告都几好，因为佢模仿翻英国嗰、那个咧，即系攞去拼埋啲人度啊，玩构图啊咁样咧，有个窿嘅薄荷糖咁咧。咁原来咧，香港嗰啲马主咧，一定系买好多保罗薄荷糖。原因就是喂只马嘅，只马好中意食 嘅。系啊系啊系啊，我知啊，系啊，真嘅系啊，马好中意食薄荷嘅，系啊，真嘅。 同埋嗰只糖啊，啱啱。 有只有人讲话嗰只口哨糖又好似保罗薄荷糖。 哇，差好远啲味道同埋质地。 但系即系嗰只吹口哨噶嘛。 口哨两嘢就融咗噶啦。 我净系记得 吹吹下散 啫。记得保罗薄荷糖系早排唔知去边度食印度定食泰国嘢，食完之后咧俾完钱咧，佢、有一急独立包装一粒粒嘅， 但系写中文嘅嘛， 系啊， 真系冇晒瘾啦，即系又系啲大陆啲匪字嚟嘅。我记得Pizza Express 都系， 仲系 Pizza Express 俾我咧。 系啊，我上次咪又食完啦、真系冇瘾。 英国咧，保罗薄荷糖咧有唔系薄荷噶，有果汁系、啊 哦、我都有印象， 以前都有一同彩色嘅， 彩色 嘅 系啊。 喂，如果讲粒粒唔同咧，你叫咩有只能得利橡皮糖啊？ 系啊。 后来俾人改咗中文咪含咩？ 系个湿碎味糖啊，又系好好食噶。出边系糖衣噶嘛？ 唔系，成粒都系拖鞋胶咁噶。 唔系，边只糖衣嗰只系？唔系有只糖衣嗰只系淋嗰只啊？ 唔系糖衣，佢攋成个半透明嘅 提子味嗰只系咩啊？糖衣包嗰只咧， 可以黑胶磷脂糖， 黑胶磷脂糖系啊， 有啲嘢啊嘛， 系啊， 啊唔系呢 个咩？只 mental 黑胶磷脂咁都冇啦， 唔系出边有层糖嗰只， 系啊， 好似沙子咁噶嘛，望落去。 但我讲紧嗰只就 你话嗰只就最衰嘅，永远撩半个钟头牙嘅食完。 系啊，一边平嘅，一边就系啲波浪纹嗰只， 冇人叫嚼噶，大佬你选都得噶。 唔系啊，细个食嚼，然之后再食再食，食四五粒咧，哇！ 即系牙石咁样 咯，啲牙系吻平咗噶啲牙。 你惊蚀出，因为有兄弟姐妹争。 系啊， 我哋完全冇呢个问题。 撩到咧，撩几耐？ 我通常呢个独食嘅。咁你主要食咩色啊？ 其实系咪全部一样色嘅就唔同颜色嘅？ 唔系全部，你意思系全部一样味？ 系， 梗系绝对唔系啦。我觉得 全部一样味。 我英国人做糖果系 黑色嗰啲。紫色、黑色、红色嗰啲我最中意。 我觉得英国人做糖果就最有。 永远冇人食橙色嘅。 我啱想讲，我最中意食橙色。 哦，系咩？ 橙色系油味噶嘛？ 唔系橙味咩？ 唔系。 因为咧，啲红色同埋黑色嗰啲系甜啲嘅，嗰啲橙色嗰啲啊，黄色嗰啲酸啲。 我咁讲啦，我觉得咧，橙色、红色嘅肤浅啲嗰啲味，红色系似药水味添， 浓啲。 系啦，最好食就黑色，即系嗰层啲味高深啲嘅，即系有 after taste 嘅。绿色都得意嘅，绿色咧有啲令到个气管有啲敏感嘅，系啦，但系又好食，嗰青柠味啊！ 以前咧就有一桶紫皮嘅 Smarties 噶嘛，冇晒噶啦，而家得翻 M&M 噶，冇晒。然之后永远食完咧，就嗰个一啪咧，嗰个系啊，嗰个飞到好斗远咯。 同埋以前可乐个盖掩成个搣得出嚟嗰啲，系搣完之后你再搣断佢咧，咬定咧飞到劲远 嗰声啊！仲有嗱，你讲紧Smartie 咧，普通装系咁细支噶嘛？ 系啊， 但系知唔知有啲咁大支？ 啊，系啊，系啊，有只系啊，即系好似三个朱古力又系有啲大支。 你知唔知 Smartie 大支嗰啲咧？我留咗两支咧， 嘣一声系嘛， 怼啲沙落去整重佢啊，跟住咧再搵条绳楞住佢变成双节棍。 系啊， 以前细个真系好多嘢玩， 好多嘢玩系咯，真系。 即系譬如讲紧嗰啲整出嚟嗰啲咧，我细个你听话。有条绳掹嗰啲咧，我系揾个荷兰盖咧，即系汽水盖啊，即系揼平佢啊， 然之后整两个窿， 揼平佢之后整两个窿啊，嗰啲直头咧杀伤力噶， 杀伤力真系，跟住咧磨埋嚟真系， 因为仲要咧揾个揾啲尖嘢整到一个个狗牙咁样， 磨埋嚟啊， 系啊，冇错啊， 但系其实真系好多咧，唔觉到而家都仲有得卖啊， 系 咪有啲百宝胶嗰啲飞机咧？然之后穿条翼落去嗰啲啊， 发泡胶唔系吧？ 发泡胶系 ，sorry， 即系嗰啲砌嗰啲， 系啊， 冇见过嗰啲有， 就系纸袋，我个仔嗰日先攞过翻嚟， 塞咗个胶胶个螺旋桨啊嘛， 冇螺旋桨嘅，就然之后识条翼一飞咧就反转咁样， 即系净系飞嘅啫， 仲有得卖嘅。 喂，你讲嗰啲咧咁样，你个仔你系咪连埋食物噶？连埋 冇嘅，就咁一袋有个飞机， 即系转咗玩 纸包装 嘅战机嘅， 系啊系啊 喺出边。 然之后 我哋讲嗰啲 一飞一翻转头乜？ 我讲嗰啲咧， 即系整个螺旋桨嘅橡筋， 有条橡筋嗰啲又系飞好嘅。 我细个崩牙就为咗嗰、那个， 系咩？ 唔知飞咗炒咗机之后咧，嗰条螺旋桨甩咗出嚟。咁佢有条铁心穿个螺旋桨，跟住咬个七字形噶嘛。我后来我整心点样咬一咬，覆紧飞咗飞咗片牙出嚟，顶你个肺！ 真系噶， 就因为嗰条铁线啊！ 你咁讲有冇记得以前搞呢个螺旋桨？唔系螺旋桨嚟嘅。上完链之后咧，系只白鸽 直有 有， 系啊，嗰个好玩嘅，飞好耐嘅， 系飞到啊，系真系飞到。 同埋我以前住六楼啊嘛，咁成日飞呢啲嘢出街，楼下有个 friend 帮你接噶嘛。 我以前最开心系咩咧？铺仔买樽装嗰啲可乐咧，唔知点解以前成日搞嗰啲咩 个盖掩后边可以搣个块嘢出嚟抽奖噶嘛？ 你最出名系咩 campaign 咧？你觉得 抽摇摇啊？ 摇摇 系啊， 系摇摇。嗱，讲紧 咧， 真系最最讲 紧金至尊、银至尊啊嘛。 我仲有一个喺度， 讲紧最多最多奖品，你系咩牌子？你记得 最多奖品啊？ 应该系 Seven Up 啊，本身嘛。 嗱，绝对唔系可乐，唔系 Seven Up， 最多系屈臣氏汽水，唔知你记唔记得？ 屈臣氏汽水。 可能嗱呢、這个就系代沟啦，可能你细个嘅时候已经冇咗呢个牌子。 有，我记得有屈臣氏汽水 嘅。屈臣真系最多奖品嘅。 是咩？ 多到咧人咁高嘅吹气公仔不到拥有有，跟住咧个罐掹出嚟弹啲嘢出嚟嗰啲又有， 好多嘢。 沙滩嘅浮床啊，最多，同埋大奖咧喺一盒嘢里面都企咗几样嘅。哇！嗰阵时我好开心噶，因为我做士多咧，我自己狂饮噶，即系饮到咧有奖为止咁样。 你啱先讲完嗰个维他。维他汽水 有冇饮过一个玻璃樽？ 梗有啦，咁样噶嘛。 永远搣咧系又系百发宝胶系嘛？出边嗰个围住啊，即系搣得甩噶嘛？唔系玻璃樽噶， 玻璃樽冇。 出边咁出边 唔系有一种咧， 玻璃咯， 有一种胶咯， 搣得甩噶嘛？就系箍多一层嘅，嗰系后期噶啦。 然之后搣成日搣甩，佢得翻个樽咯。 系啦， 后 期 因 为个招子用咗新技术咧，用一个发泡胶好薄嘅。 系 yes 系啦，就成日搣甩得翻个樽。 系啦， 但系我话俾你听，嗰只嘅忌廉系最好饮嘅，维他樽装忌廉真系好好饮。 你有冇印象咧？可能你哋唔知啊。你知嗰啲包装咧，唔系士多买嘅，系专系供应俾学校嘅。 系咩？ 系啊， 我系真 系， 唔系啊，我士多买噶，士多。 因为咧，以我所知咧， 其实只汽水都好饮，唔止忌廉， 系 即可乐。 系啦，咁即系诶，因为我屋企都曾经买过，但系咧后来就唔买啦，就净系供应俾学校。 点解？ 可能 marketing 问题啦，因为佢平两毫子噶。 你我话俾你听啦，根本而家仲有维他，仲有屈臣氏呢牌子，点解佢唔再出翻咧？ 屈臣氏冇汽水啦，得苏打水同埋。 系我知，但系如果佢再出翻咧，我肯定买佢多过买其他。 如果佢出翻以前嗰个樽型咧，就算出翻胶樽，复刻翻， 正啊、 大把人买，因为近来沙士又复刻翻，你知唔知啊？ 系啊， 沙士一路都有， 一路都有。 唔系。沙士用翻啡色嗰个装潢、啊， 我哋一路 一路都饮紧、啊，我哋士多买。 我哋喺， 但我好耐见冇见啦。 我哋住屯门咧，南地大街 好 多正嘢 买。而家突然间出咗啲泰国嘅玻璃樽版嘅六号， 系、 哦、我哋一路都有买噶沙士。 哦 ，OK， 咁咧、啊，但系唯一遗憾咧就系佢掹出嚟嗰个咧，又系唔甩 唔系 甩出嚟 嗰啲， 根本盖掩， 因为啲厂嘅问题，啲厂唔会再出，因为嗰啲制造好多垃圾啊嘛。 嗯， 系啊，咁咧同埋诶，头讲嘅汽水咧。点解我问你记唔记得最深刻印象呢、啊、通常最深刻印象呢就系、是、星球大战嗰、那个铺天盖地咁样。我第一个识 Han Solo， 我唔系喺套戏度识嘅，我喺个盖演度识嘅。 系咩？ 系啊，电视机不停咁介绍嗰啲角色噶嘛。 以前咧系有个烫嗰啲盖，里边好多水噶嘛。 水机啊嘛。 系啊，载住啲冻饮，即系嗰啲汽水啊，嗰啲好冻噶嘛。 水浸住噶嘛。 咁通常角落头咧就有个。即开盖开瓶气， 但系 跌咗落去噶嘛？我次次我识铺仔嗰人嘛，我次次伸只手咧攞嗰个有个四方嘅箱咁，系个兜，哇几多盖险啊！逐个搣咯，搣几多几个奖品啊！ 我啲客仔真系冇咁蠢啊！ 自己接翻啊！ 唔系佢自己用嘢嚟开啊！ 因为多大人唔理啊嘛，啲系啲僆仔储噶嘛，所以我就永远攞嗰个，哇！永远都有搵到十几个啊！最 嗰阵时咧，我屋企系同事。系做埋豉油嘅生意，因为老豆系就酱油，本来系做酱油厂嘅，咁但系咧就后来搬咗上楼之后咧，冇嗰啲晒地咧，咁咧跟住咧就做分销啦，咁攞翻啲一大箩货翻嚟咧，就分销翻落啲一樽樽度，咁佢有个啤盖嘅樽嘅，咁咧即系还原翻个盖啦。 你唔系攞咗嗰块嘢再啤翻个盖啦？ 我唔系听埋讲先，嗱我老豆嘅家教咧喺呢方面系好唔错嘅，佢示范俾我睇。嗱， 示范俾你 咁咧，就可以攞到个盖，可以啤翻完整嘅，跟住咧 我哇咁蛊惑嘅你，我话梗系唔系教你，我话俾你听咁样得，但系就千祈唔好咁样做，俾啲客知道你真系水洗都唔清啦。 系啊，啲客就咁样点解我个盖冇咗个？ 唔系噶，睇完唔啱咪摆翻落去。 系，但 佢仲知， 但系唔可以俾人知噶嘛。即系意思话咧， 收 收咗工啊，做乜都 唔系。即系佢系同我讲，即系佢谂估我迟咗都会识噶啦。吓，咁话 咗俾 你 听先，教埋。 千祈唔好咁样做。 系，俾人识穿就好大镬。 系啦，好懦啊，同埋你会俾人唱衰咁样， 就冇人帮衬。 系啦，咁所以我都系试过一次咯。 有少少好似 Charlie 屈臣氏，逐条喺度揾嗰个飞咧，系啊，逐条拆系啊，拆晒。 喂，即系细个好多啲嘢玩，但系而家时间就好嘢咯，你唔怕嘢？ 你睇下，即系好多人，哇，越嚟越多人啊！你睇下嗰个留言， 哇，系讲呢啲，讲呢啲有澎湃嗰啲留言，有咪招呼晒佢哋我先收工咧？啊！不过不停嘅 input 啊，真系唔系讲笑。 仲有加顿有块大波板糖，用 哇！我好憎啊嗰块 波板糖， 食好耐噶。 我觉得啲味咧，我啲味 对糖果麻麻。 我啲味好肤浅啊，啃落喉咙咧乸嘅条。 平歪锤 系啊， 啲变色糖以前学校咁奶噶，梁思维先同巨星， 系冇错， 坐火车巨星雪条，真系巨星。正啊，平歪锤蓝铁神有听过，仲有其他口味又唔同名噶。红红雪条有黑金刚、蓝铁神、进阶穿梭机型， 呢个病套嗰啲名嚟啊。 系啊，穿梭机我记得。 高三文字快平成张纸皮。 哦，系啊，系啊， 呢个好食， 系啊，正。 名平滑醋啊，菠萝最季度有血系食去过鲜果乳酪，红红蓝铁神冰凉好味够销魂，仲有黑金刚食咗好易变健康。太阳号先锋号等埋唔记得咩一齐出动，红红宝路薄荷糖冇咗啦，是糖巨星雪条依家英国仲有。叫法同向维克斯润喉糖三角形地有冇人记得 ?What is the 依家三角形维克斯糖我有同事喺台湾买返嚟。 过大陆版独立包装嗰隻唔係以前隻味好难食硬是你食福面上一步路。宝露宝露薄荷糖 啊，系一个广告系咁嘅。 新年妈咪面 ，Water Zero 仲有一公升玻璃樽可乐， 系啊， 正 几大个盖啊， 系啊。 真系片能得嚟橡皮糖好似冇得卖，绿色好难食，红红螺旋掌都有的，正价个樽盖，细个加铁线，中秋煲腊，硬是令你微米。红红以前的 美味 讲试过送成豆豉襟章，全世界将只子龙 Perry 利维他汽水嗰只雪碧好似叫清柠汽水， 系啊，清柠汽水。 名师李小学小食部卖维他汽水，小明坐火车沙士好正 ，Water Zero 其实汽水用玻璃樽装系最全气， 系 最好。流人生白云水， 白云水你知咩嚟噶？ 咩嚟噶？ 大陆牌子嘅汽水嚟嘅， 系咩？ 佢得可乐味同埋青柠味，即系七喜咯。 系咩？ 个樽就零舍， 呢个熟嘅白云汽水。 系啊，个牌子嚟嘅，个樽就零零舍舍咧，就冇 design 嘅，即系你同买樽火水 冇分别嘅， 冇分别嘅。咁啊，因为珠江牌嘅，咁佢哋当时都唔讲美学噶啦，共产党，即系嗰阵时文革嗰阵时出噶嘛。咁嗰阵时文革嘅时候咧，广州啊算系先进啲嘅，相对上面。咁咧，唔知点解嗰阵时咧，我老豆成日同一个即系嗰间 hangout 咧，好衰嘅，即系成日帮嗰间大陆嘅 supplier 咧，因为佢好就好在咧，即系我哋变咗我哋有空间啲啊，因为嗱，譬如我诶讲紧一包吉百利咁 Q 贵，即系可能一个月都发泄唔到两三包， 系啊， 咁溢咗就冇咗噶咯，即系抌落海噶咯，咁但系咧佢有个空间咧，就系所有嘢都散装，咁咪啲僆仔又买得起，咁咪。粗粗地食啲先， 系啊系啊。 咁咧，好衰嘅地方咧，但系如果你买啲好 hot 嘅 item 咧，例如嗰啲马利饼，即系唔知嘅，大家叫咩圆形嘅英国啲茶饼， 通窿嗰啲， 系系咩？ 佢又唔系通窿嘅，个面系平滑，但系个尾咧凹凸凸嘅，即系一贴住嚟焊干佢，我谂系有啲英文字喺面头嘅。 系咪呢个款咁样啊？ 系啦，但系平面呢啲冇，佢马利饼冇咁甜嘅，都 OK 好食嘅，即系食得多都 OK 嘅。又系唔知一毫两块、两毫五块，唔系两毫五块咁样咯。咁咧，嗰啲咁开嘅 item 咧，佢要冷货、赖货。咩为之赖货咧？嗰啲蟹货卖唔出，咁咧就要你，譬如你买一罐呢啲咧， 你就买翻一罐荔枝罐头咁样。不如你买够十罐咁样去，你弄多两隻冇人识嘅生鸡卷罐头，听都未听过啊！ 即未散货嘛？ 野鸡卷，咁佢所有食得当送嘅罐头，我都认为好食嘅。即虽然冷货，哇！但有一样嘢，真系全家人都顶唔顺嘅。咁就系咧，一只果酱，即系 jam 啊。咁你去搵罐头，要开罐头咧，得糖味嘅，话草莓味，但系又冇草莓味。 咩牌子咁？ 猪肝牌咯，都系。 哦。 即系佢哋老土到咁样嘅，好心你整得唔好就唔好整啦， 夹硬嚟， 夹硬你唔卖得你又唔好入货啦。但系所有嘢都夹硬嚟，我相信。咁啊，夹硬又入嗰啲货咧，即系大家认为我哋咧做士多仔嘅咧好幸福啦，但我哋要挨呢啲咯， 贵嘢唔到你食， 唔系咯，挨到好多你哋鲜为人知嘅罐头。你食过鱿鱼罐头未啊？ 鱿鱼点样鱿鱼罐头啊？ 即系一只鱿鱼咁样，但系搵啲蚝油啊、豉油腌到咧个 texture 冇晒嘅， 冇臭咯罐嘢。 唔臭，因为啲调味品劲过晒啲味啊嘛。 好唔好食啊？ 我觉得唔难食嘅，但系永远都冇人买嘅呢啲。 系咩？ 即系最好买嗱， 我听到我想试，但系 唔知道有冇嚟噶。你买豆豉鲮鱼嘅话咧，你 hot item 咧，譬如你入货入一盒嘅， 唔同牌子真系争好远。豆豉鲮鱼我好中意食嘅， 系咩？ 系啊。有啲真係好似有啲金屬味㗎，食落去好難食啦。 不如你要幾箱呢啲豆豉鯪魚？ 最出名嗰只係咪橙黃紅黃？ 唔係全部都係咪色嘅？ 冇包裝係咁，個中文字個名唔 嗱有珠江橋牌啦，最出名㗎啦。有英金錢啦，就本地 brand 嚟嘅。咁仲有啲梅林牌嗰類，好多幾個牌子嘅。咁我哋成日要啃埋嗰啲咧，古古怪怪啲罐頭咧，即係有啲咧。由啃货变咗 hot， 仲有卖咗广告 hot 嘅咧，咁我哋就好开心嘅，即系细路真系好。 因为卖得到你又唔使食。 唔系啊，因为卖广告即系证明好食啦。 哦，就嗱你就会啊正呢罐吓， 即系即刻。因为以前我妈就最憎打风嘅，因为买唔到餸。 啊， 咁我哋焗住食罐头。 食嗰啲 吓，我哋好开心喎。咁对阿妈嘅尊严嚟讲，好丧失噶嘛。你话平时煮到身水身汗，你哋赞一句都唔赞。食罐头你个话正咁样。咁样咯，喂，咁啊睇下佢哋仲有咩讲先，因为差唔多啦，留翻下次啦，唔可以太长嘅节目，因为太长咧会影响人哋睇 archive 嗰个意欲噶。 OK， 系咪咧？大家认为？ 刘人生芬达六宝平话 choy， 其实零食最好食系桃虾多，小面菜 点解话最好食咧？ 桃虾多食得太多会好嬲。 平话 choy 果假白云水劲噶，啲味那喉咙 嗯 ，siri 即及朱古力橙嘅， 哇贵嘢嚟噶， 呢个仲有喎， 小面菜火车即及朱古力，人人中意食， 唔止橙噶，好多味噶。 其实细个都几多嘢食， 刘 人生即及朱古力橙颈。嘉兴有卖， 哦， 唔同以前味。 薄荷味你试过未啊？即及朱古力薄荷饼 味， 系啊，唔系橙味，薄荷味，有好多其他味嘅英国。 哦 ，OK， 系啊，薄荷味好好食啊。 系，谂起都好食啦。你即系咁鬼甜。 系啊，即及朱古力薄荷饼。 其实我最怀念系四方 哦，所以我啫喱。 仲有午餐肉。 哦，系啊。 四方我啫，我真系唔知原来煮咗粽。 系咩？ 我屋企原来有两个以前咧买落冇食咧，摆咗成两三年咧，我哋同事话冇可能有，跟住我影相俾佢，我咪有咯。跟住佢哋话煮咗粽噶啦，你呢两个啦，好好地留起佢。 嗯，过期系咪？咩呢个咩啊？而家都系要咩？据说有 iPhone X 卖要硬食 iPhone 8，哦，而家都系咁噶，我好邪恶啊呢啲商业嘅行为。喂，咁系啦，即系四方果又系啦，四方果好短时间嘅。不过你讲起薄荷嘅即及咧，但其实另外超级市场一个牌子咧就是、朱古力饼，佢个用绿色嘅石子嚟包住嘅。个薄荷嘅朱古力嚟嘅， 哦，圆形啊嘛， 唔系， 哦，一转细转噶嘛， 好似好食， 好食，有两只款嘅， 系一系黄色嘅，一只系绿色嘅。 有冇人知赌神食嗰盒朱古力系咩样咩味咧？ 好薄噶嘛， 系啊，好薄噶嘛， 咩年啊嘛，只叫做 系啊，好贵嘅嗰只， 咩年咯，只叫 瑞士莲， 瑞士莲咯， 系咪啊？ 系啊， 系啊， 苦噶嘛，纯朱古力嚟噶嘛，好似 佢又纯唔晒嘅，但系都好食嘅。嗰阵时新年都有人豪送嘅，即系其实家姐有男朋友嗰啲。 我话你嗰只细细砖嗰啲咧。有一隻呢是两个朱古力夹住中间是薄荷，另外一隻呢就两边是薄荷夹住朱古力， 咁招 相反嘅。 哎呀，我未食过呢隻， 你食嗰隻系啊。 喂，其实即系综合而言呢，我觉得英国嗰啲零食啊真系最好食。 好多嘅系啊。 嗱，讲翻麦提莎，麦提莎原来而家系咪麦提莎系咪英国嘅定美国？ 系英国 的， 英国系啊。 出咗个特别版咧，调翻转嘅。 嗰啲脆嘢包住嗰粒朱古力， 系啊，包住粒朱古力。 我想食，因为咧以前啲细个咧系满晒啲 朱古力咧，最尾食嗰粒嘢噶嘛。 同埋以前麦提莎个广告好咸湿噶嘛， 系咩？ 即系条女好靓嘅，个口唇粗粗嘅，哇要 啜个粒， 唔系啜个粒嘢咁，即系食，即系讲到好有。 我都好后期啊， 即、 這 個、刻想食嘅，真系睇完。 即系 咪？嗰个咪 条女定个麦提莎先 嚟噶？嗰个好有你味粉 嚟嘅咩？ 吓， 唔系鬼妹广告嚟嘅咩？ 哦。因为成日鬼妹又拍翻个唐人噶嘛，嗰阵时，嗰阵时 agency 好做啊， 系咪啊？ 又唔使度， 有个一模一样，系咪做翻系啊？ 但系而家咧，你知唔知而家啲广告商好得意嘅，佢中意揾呢啲嘅，又唔知道你系香港人，又唔知道你系鬼，又唔知道你系马拉人，又唔知道你系菲律宾人，即系总之几个浮都系用翻同一个 talent 咯。咁所以而家啲马拉嘅 model 最吃香，喺、全亚洲嚟讲， 全部都似啊嘛。 系啊，你话佢系乜都得嘅。咁有时啲即係成班 talent， 尤其是嗰啲卫生产品呢、多数都用呢啲桥嘅。 喂，我想问大家呢，鍾意飲边隻可乐多啊？出咗咁多。 唔使讲。 Vanilla 可乐。 哦，你讲呢啲可乐口味啊。 有咩啊 ?Vanilla 可乐仲有 道友咳水可乐。 车厘子可乐係咪？ 啊 ,Cherry Coke 系。 我好鍾意车厘子可乐。 哦，系啊。 另外仲有柠檬啦，柠乐啦。 嗯。 同埋我試過英國攞咗隻特別版翻嚟俾佢飲 嘅 咧，橙味 味嘅可樂，橙色樽，橙色 mix咗啫， 係啊， 真 係橙係啊，橙色味嘅可樂，橙味。 雖然早排 City Super 揾到有得買，但完全唔係嗰隻味。 係 哦，嗰陣時限量版嘛，我買咗幾支翻嚟。 我最中意都係 Original 嘅有糖可樂咯。 但係有糖可樂咧，以前咧八九十年代， 但一定係樽喎、 八九十年唔係八九十年代用只糖咧蔗糖。佢哋话好饮好多， 系啊旧嗰啲啊嘛， 而家嗰啲系咩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即系全部都系嗰啲，系啦， 嗰啲真系作平到啊，仲真系平到唔， 即系所以咧，而家啲味都唔同晒，同埋咧罐同埋樽都唔同味嘅， 都系， 你知点解啊？ 樽巨啲添， 系啦，因为全气或者唔知新鲜啲，因为佢有过期日啊嘛，但系罐冇啊嘛，罐都有嘅，系可乐有嘅，你知唔知啊？ 系咩？ 因为可乐，即系我自从我听到个朋友咧系做呢啲材料咧，我真系唔敢饮罐乜滞。佢话原来咧，你有冇印象以前啲人搭飞机储啲可乐咧，攞唔攞佢爆嘅？ 点解？摆 咗喺屋企咯， 喺屋企摆你又做装修，成屋都洒晒噶嘛。原因就系咧，可乐咧佢个腐蚀性好强啊， 腐蚀咗个罐。 咁咧个罐咧个里面嗰层咧有层 coating 嘅， 系啊。 咁咧你至到一层 coating 都顶唔顺咧，佢又会揦穿个罐。你谂下你平时饮嗰啲。 系 饮埋嗰啲 coating 落去， 咁我见我睇上网真系攞嚟洗厕所噶， 梗系得啦。 淋落个厕所度，你唔好冲水摆一晚咧， 系啊， 第二日一冲咧，啲邋遢又冇。 你搵个五毫子咧，整一滴落去啊，一系可乐，一系就美极， 美极都得， 美极都得嘅。 我听我有个 uncle 咧，又系做厨师嗰啲，佢话美极真系好差。 系啊，美极仲快过可乐啊。 话唔好用美极啊，真系好差。 你滴咗个美极落去咧，大概五分钟咧，你搵只手一捽咧，嗰笪就拧咗噶啦。 系咩？ 系啊，好邪恶噶。 好，佢话好差，好 strong， 即系美极嗰啲 ingredients 真系。 系啊，咁所以咧，罐都尽量唔好饮咯。但系以可乐为首咯，譬如你有啲，但系啲冇腐蚀性咁强，可能佢嗰只 coating 又冇咁强都唔定。希望，但系咧，如果以做 production 嘅角度咧，话之你死啦，全部都用一翻只同一只 coating 就最平。因为你唔使考虑要换啊，又唔使即系出厂啲罐全部都系咁整，所以咧大家真系唔好咁多罐嘅嘢咯，真系好恐怖。 罐装 系啊， 玻璃樽最好。 玻璃樽就最好， 仲环保添啦，收翻以前。 但玻璃樽佢附运嗰个成本高啊嘛， 重咁多一樽。 咪系咯，即系做生意嗰啲人系冇死错人噶。哇，仲咁多嘅，你真系唔想我哋收工？ 系啊 ，After Eight 啊，最好食嘅薄荷朱古力嚟噶，144方方一格噶嘛。 咦，记 唔 记 得？好好食噶， 系咪我听讲嗰只？ 绿色噶，唔系另外一只就大块啲，好似你话食神嘅，唔系你话赌神嗰啲嘅，但系就冇咁薄嘅，就系啦， 包 装 中间有层绿色嘅， 掹得出嚟，系啊，好正。 小明坐火车 ，Brian 想试啲蟹货咁用，有冇试过挑战名将红豆军舰？ 我冇咗啦，而家。 你哋正话讲嘅糖果同飞机。英国都重有得卖， 咩糖果同飞机啊？ message 即系嗰啲飞机。 Siri 佢话：我中意用绝士糖四方薄片薄荷朱古力，唔系 Object 嘅。是我最中意日本出嘅 C 二可乐，系 Coca-Cola 出嘅。 Albert 廿英國啱啱出咗隻特大三角豬股力，唔記得幾多 kg 賣57磅 WMGL 依家果 D 可樂飲到肚痛，留人新生同子飲零度痛 Coke Light What is Zero 飲過日本出的 Coffee Coke 幾好味或者。Coffee Coke 啊 哇，好味啊！諗起都 經出過蒜頭味可樂， 哇， 蒜頭味 啊！呢口拉薄荷朱古力叫 Ants， 你嗰只 Andy 啊，係啊， 巨星雪條，其實仲有朱古力奶蜜同木瓜奶蜜都好好味， 哦係咩？ 有人食過 嘅咩？唔記得喎，朱古力奶同埋木瓜奶係嘛 嘅雪糕雪條係嘛？佢話 雪條啊， 我有啊，我有食過，係啊， 呢個真係冇印象。 但你話嗰隻朱古力係 Andy 曬，係啊係啊， 咪同阿羅馬尼亞出蒜頭可樂，你知點解？ 咩啊？ 因為羅馬尼亞咧有個好大嘅旅遊事業，就係、是、觀光，去睇呢個吸血殭屍嘅故鄉。咁、所以如果佢出呢啲蒜頭可樂咧，啲遊客一定會買。 特別啊嘛， 佢有個 theme 啦，代表咗佢 嘅 國家。 飲嘅咧， 我諗好難飲嘅應該。 蒜頭喎、 啊，係咯， 反而我試過落啲華美落啲可樂都好 好飲，梅子可樂啊嘛，好飲。 喂，但係其實你諗深一層，蒜頭可樂又未必係唔 work 喎。 係啊，我想話 你 整得個味道出嚟應該唔會話太差。 你諗下咩情況你最想飲可樂啊？ 食完蒜頭啊？ 食完蒜頭一炸嘢啊， 好最鋸噶 嘛，好濃味嘅嘢你就諗住飲可樂啫。可唔可以 mix 咗兩種嘅個感覺咧？咁聰明咧？ 其實佢有可能。即系调到啲味道， 其实每日啲 lab 都喺度揾 focus group 嘅啫嘛，即系揾啲人狂试狂试。 是啊， 但可乐好似系最早期系药嚟 嘅喎。即系唔知点解中国人成日话同佢有关嘅，唔知真定假啦。 慢慢演 就话一个中药、 反而咧，我哋英国啲啲嗰啲卖药嗰啲叫咩铺头 ？Pharmacy 咧，即系香港嗰啲 药材铺， 系咯，类似嗰啲啦，系有。佢哋玻璃樽噶，你过去咧，你饮咧，佢斟一杯俾你噶。咁咧，嗰啲咧饮落咧个味系好似可乐嘅，但系咧其实系似沙士多过似可乐嘅。 嗯， 系啊，我哋咧亦都系叫做sarsaparilla， 所以我怀疑沙士系其实跟佢嘅。 系、 即系嗰个原创者有可能系。 系啊。 咦 ，sarsaparilla 个沙士。然之後就整到一個汽水咁樣 ，instead of 一個藥。但英國嗰啲pharmacy 咧係仲有嘅，啲舊好舊嘅 pharmacy， 即係好似你飲廿四味咁嘅，好斟一杯俾你飲嘅。 唔知點解咧，有啲古仔咧，明明喺英國發生咧，佢就將個主角地方變咗中國嘅。我第一次聽可樂喺邊度嚟咧，就話中藥有個華人帶啲藥咧去美國，咁咧就開藥材鋪咁鬼佬唔舒服咧飲咗，哇好精神喎、跟住咧。就自己溝啲糖飲，哇好好飲喎，咁樣發明可樂嘅。我甚至乎細個參觀可樂廠都係咁樣講嘅，但我細個已經唔信㗎啦。點乜都係中國嘅咩？即係正所謂咩字都要係皇帝發明啊。皇帝邊撚度得人發明啲字啫？即係我從來都唔信呢啲大話嘅。即係有啲人好信歷史嗰啲咧，就真係當真㗎啦。即係我覺得係唔合邏輯嘅。即係明明嗰啲後來我大個啲咧，即係讀緊中學嘅時候，知道可樂嗰啲植物咧，根本中國就唔會有嘅。可能南美洲嘅，咁你即係更加即係唔知啊！中國人好中意乜都攬曬上身嘅，乜都話四大發明 嘅 話自己啊。 燒餅係披薩變出嚟定係披薩變燒餅呢個問題？ 唔係咯， 意粉同米線啊嘛，好似係嘛？ 係咯， 係啊，邊樣先咧？ 根本嗰陣時都冇中國，嗰陣時唔知咩元朝邊度係中國人啫？即係馬可波羅 係話馬可波羅攞過去噶嘛？ 係嗰陣時係蒙古人嚟噶嘛？ 係啊係啊， 但你又唔老老實實講係蒙古人， 就話中國人係嘛？ 唔 係 死都話中國，即係好卑鄙嘅話，呢啲行為咧，即係作為漢人，漢人啊，我覺得呢啲行為極度卑鄙嘅，乜都認屎認屁嘅。話同埋而家啲漢人咧，就話啲軍火啲火藥咧，中國發明啊，四大發明。 係係。 屌，原來發現咧，你中國嗰啲火藥就同而家軍火火藥唔同，一啲黃色炸藥，啲黑色炸藥。你啲係碳唔知加咩，人哋嗰啲係第啲 chemical 嚟嘅。屌你乜撚都認㗎喎，乜都話中國發明㗎喎，即係你見到你搭落大家樂呢，有班阿伯喺度圍爐嗰啲呢， 認咗特話發明咗先㗎嘛。 係啊，佢話嗰啲咁嘅軍火味就靠中國人發明火藥咁樣，屌殺王㗎根本。 你有冇讀過書先？都唔係嗰種啊。 唔係最慘讀書都讀唔到啊嘛呢啲。讀書讀中史都仲係講， 都係話， 仲係講緊， 都仲係洗緊腦。 四大發明喺中國啊嘛，又香港地少人多嗰啲全部洗腦嚟。 但講翻可樂啊，你係咪話喺外國先嘅？係咪真係有 cocaine 噶嘛？好似話 都有人咁講， 有 cocaine 嘅 leaf 嗰啲葉啊， 明明係南美 嘅葉啊，係啊， 嗰間嘅葉咯，以前喺裏面咯，咁、樣。 所以會上癮咯，又 係。但係就拎走咗，就變咗咖啡因咯。嗯，係啊。 即係總之都係要你上癮，但係用合法嘅手段令你。 係啊，係啊，根本就是，使乜咖啡因上癮啫？ 糖都上癮啦。 我話嗰啲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就係令到你個腦有種好似有 reward 哦， 嚇、啊，即係令到你好有少少高，即係好。 其實而家糖嘅中毒都係咁啫嘛。 係啊， 即係你有冇睇嗰出戲啊？近來嗰出《Kingsman》有冇睇？ Kingsman 有， 佢就 唔係一定二先，二我未睇，我想睇啊，好想睇。 我劇透一下俾你啊， 好啊， 即係講個硬係有個魔頭噶嘛，咁、 啊、 佢條僆咧做完大世界，懟冧咗個 agent 之後咧、啊，就好嘆有冇咖啡，叫佢俾唔該三粒糖，跟住嗰個魔頭咧就話：，你知唔知你飲緊嘅糖咧係比 cocaine 容易上癮八倍啊？ 係嘛？ 但呢個係事實嚟， 事實嚟噶， 係啊。跟住咧，跟住佢想引申咧，哇！假如我賣嗰個毒品可以合法，好似糖咁樣發達啦，即係根本糖都係毒品嚟 嘅， 係 啊， 合法嘅毒品啫嘛。 我都話，我都話， 即係如果 cocaine 係合法咗嘅時候，咁我相信就唔會再值呢個價錢啦。 絕對係啦，因為你合法咗個 market 就好大啦。 我戒糖都用咗兩年， 係嘛？ 你用咗幾耐 啊？我即日 咁犀利， 我完全 唔 斷斷， 完全 因為我真係當咗係毒嚟。 唔係啊，咁我飲咖啡嗰啲咧，開頭咧覺得好苦。 哦，咁我有個順利就係我一早已經咖啡唔落糖㗎啦。 係咩？我用咗差唔多兩年時間戒曬糖。 奶茶我要少糖喎，以前。 嚇、 啊！咖啡我從來都可以。 哦，係咩？ 硬食黑咖啡。 反而而家咧， 咖啡落糖酸嘅喎，有陣時。 啊，係啊，某一啲 就係咁樣，你先感覺到原來咖啡好多味都唔同。 好多其他味。 以前咧，你淨係 我就想話， 俾糖遮咗。 而家我飲嘅味道好多嘢咧。多咗， 系啊。 但我如果饮翻，譬如饮翻一罐可乐或者咩咧，就觉得哇过分甜，好犀利，甜到咧，同埋头痛啊。 哇，你好严重、啊， 好过分， 你 啲糖好犀利啊。 MSG 嘅症状嚟嘅，你嗰啲系 好犀利啊。其实 咁，所以咧，即系嗱，我以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咧，都系留翻回忆噶啦。即系我唔会再食呢啲嘢。 其实 我仲好猛烈喎，饮可乐饮得暂时仲 唔紧要啊，始终有一日你要觉悟嘅，因为糖真系好邪恶嘅，即系话俾大家知，呢个事实证明到，但系只不过佢坚系一只合法嘅毒品嚟噶嘛，咁所以令到大家嘅身体到咗你退休嘅时候，你个 quality of life 就系 好低， 系啊， 咁所以大家谂下，你今日好叹都系一个 failure 嚟嘅，即系唔会阻止你做呢样嘢嘅。但系佢老咗， 细路仔嘅回忆 系啦， 系啊， 细路仔就需要多啲糖，因为不停咁喐。 你发系啊，你用得到， 你个血糖用得走啊嘛。 唔系，我仔女都食好少糖， 系嘛，聪明啊！哇，佢真系得势不饶人咁样喎，个姿态系，大家都好开心啊，倾呢啲。 Facebook 嗰边有冇呢个 ？Facebook 就冇乜，好冷淡。 Sharon 咧，大家多数记得巨星雪条，其实仲有朱古力奶蜜同木瓜奶蜜。 呢个真系 系啊，我有食啊。 有人食过 Waters Zero 黑蒜汽水都好味噶。 哦，系啊。 非日本啲可乐零舍好饮。 系啊。 用可乐可以洗铁锈的，每一百嘢细细胶樽好够气，真系 P 死咯。我仲鬼咁中意美杰， 唔紧要啦。 N G L L 薄果 D 朱古力有分金盒、银盒，超市有。Nicolar 以前出过薄荷朱古力奶，好好味噶。 啊，系系系。 朱古力奶 边间出嘅先谂啊。 奶蜜都系阿波罗雪条，小明坐火车美杰啲味好怪。红红886，太眼瞓了。呢个可乐可以洗厕所噶。Waters Zero 其实早期 New G 都出过可乐噶，唔敢甜嘅。White Tech 食流饮可乐 ，Waters Zero 食流饮可乐真系正啊！哈哈。 咁 啊 ，P 打边炉饮可乐最正。 系。 流人生打边炉饮零乐。 哦，喂，咁睇下 Facebook 嗰边先。广 告都系啦，阿边个打边炉饮可乐系嘛？最鋸噶啦，系啊！我哋话真系食熱气嘢啊， 系啊，特别想饮可乐噶。睇下先啊，John Yip 啊 ，Hello 你好啊，你晨光第一线嚟嘅呢个节目喺佢嗰边，然后嚟自美国嘅网友，今日系感恩节，所以假期所有听到直播 ，thank you 你先。 Oh, Thanksgiving 啊 ，Hello 啊 ，Winnie 你好啊 ，Hi， 呢、這个好、啊、早啊，呢啲啱啱 join 嘅时候咯， okay. 啊，好似第一日读上去嘅呢、這个系咪？ 系 咪？我唔肯定，讲鬼故正啊，系啊，冇错， 系啊系啊，读上系。 咁啊，跟住就平时空好耐咯 ，Hello 啊，阿 Jack 嚟噶 ，friend 嚟嘅，有人话腐竹腐皮， 探长呢、這个咩 CU salad 啊，竹签小食系腐皮，好多人证明咗系腐皮咯。Hello 八爪鱼入咗嚟，诶、啊、记唔记得三粒糖？记得、哦、咸蛋鱼皮啊，新加坡嘢呢啲都讲咗咯。呢啲喂三粒糖咧，你食完之后你点样处置嗰、那个嗰、那个容器啊？ 咩三粒糖？ 你唔知咩个三粒糖啊？即系三粒一 pack 嘅， 四四方方一 pack 嗰啲， 一 pack 但系里面系圆形三粒嘅，唔同味道嘅，嗰啲石子好似啲药丸咁嘅包装嘅。底下层薄嘅石膜嘅，你未唔识三粒糖， 冇错系 冇印象呢、這 个。哦，太空糖咧？ 咦，咁熟嘅？ 太空糖系白色粉嗰啲啊？ 系啦， 嗰、那 个有唔系净系白色嘅，就淡粉红、淡绿色咁样嘅几种味嘅。咁化学嘢嚟嘅啫，一食落成口粉都好食嘅。咁三粒糖咧就系、是、硬净，即系其实佢啤嘅压力大唔大啫嘛。太空糖咧就好松软。 太空糖系通常买啲日本嘅零食送个玩具，即系可能直头圣斗士星矢嗰个玩具仔送包糖嗰啲嚟，里边嗰啲 吓系咩？ 嗰啲 hea 嗰啲僆仔食咗都唔知系防潮猪 定系冇食， 即系防潮猪定 系糖嗰啲嚟噶嘛？ 系咁三粒糖咧就好似粒柳咁大粒嘅，咁就系三种色啦，粉红啦、黄色啦同埋淡绿色嘅。咁咧通常我哋食完咧一粒，你幻想下四方形。侧边尖角，中间圆形，咁佢似一顶帽嘅， 系咩唔记得？ 咁咧跟住咧，佢有一个兜形，同啲气流有关咧。你揸，你摆喺呢度，跟住弹咧，俾个忍者镖咁飞出去嘅。 唔知喎，冇食过。 冇食过，我细个食完食完之后就玩咯。你睇下皮礼士糖，哇，真系唔讲唔得。 你有冇食过？而家皮礼士糖 应该冇啦，都系英国嘢嚟嘅。 Pastels， 我觉得特别幽默嘅英国人真系。佢点可以谂到将个动物头或者一个 character 嘅头咧摆喺个头嗰度咁拍佢个颈啊？ 仲有而家 仲有 噶，系啊 pets 嘛， 系嗰啲pets 呢个啊， 系唔系呢个就 yogurt 嚟嘅，唔系呢个叫咩啊？叫 yogurt 嚟嘅。 哇！呢啲食咧好粉嘅喎，呢啲 咪太空糖嗱，呢个三粒糖，呢个三粒糖。 哦，系咩？ 前面有三个 pack 住佢嘅，咁叫三粒糖。 你呢个咁熟嘅？系咪嗰啲啱啱话？哇！呢、這个好好食噶，呢个吉百利啊 ，Worlds， 哇，好好食噶，好食。 呢个咪即系花街啦，系嘛？ 嗰科 系花街其中一粒，但系净系成粒都系嗰只。 哦，okay, okay. 哦即系呢、這个复仇者联盟拆一粒出嚟， 系啊， 拍一套。 花街你最中意食边只啊？ 我花街我最中意食得谂下先，我中意食绿色有椰子丝，有椰丝嗰、那个。 我中意食紫色，中间咧有粒杏仁嘅。 哦，嗰、那个都好， 朱古力 但系嗰啲又第啲似啊嘛，但系绿色咯，独一无二。 黄色一条嗰只， 哦最难食，拖肥嚟，好憎，好憎拖肥。 我都中意食啊 ，O K 噶，拖肥， 我太甜。 但系啱啱嗰粒咧又系 甜到肚痛。 朱古力好食， 你中意食咩啊？花街里面 冇印象。 你一盒花街好多唔同。 我有印象，但我冇印象，我中意食边只？因为我细个糖我系 少， 好少嘅。 哦， 食咩啊？薯片嘅。 薯片多，薯片类多嘅。 啲、哦 okay, 总之都系请 咩啊？佢细个嗰阵时冇钱买 lunch 或者储钱买玩具咧，系买一包嗰啲咩水泡饼啊？ 哇！ 我话制到啊， 索失咧口水啊， 饱晒。 有冇食过有只叫做黄金饼？唔系肥仔饼？ 听冇听过？ 应该都系英国嘢嚟嘅，红色包装、啊，一个砖头咁嘅，有啲窿仔喺度嘅，纯牛油做，每一个做红军嘅都会买一个袋身度。 食咗肚痛我试过，有啲格仔咁 啊，食落去你食得咁细嚿咁啖水咧，我谂已经胀到。 系啊，嗰啲嘅直头系泡一包咁嘅用法。 系啊，旧款嘅包 食到屙烂屎嗰啲真系唔系讲。 嗰啲系啲红军话野外求生一定嘅嘢，一包 高热量。 系啊，起码顶到几日啦食嗰啲 嘢。我知边只啦，苏格兰嗰只。 系啊，每只格格嘅。 嗰啲咩 butterscotch 哇，要嗰啲咧，你要嚟整餸咧，整散， shortbread, 你整散佢落啲甜品度一定好食，因為牛油味香到仆街。 系啊，有個嗰啲cheesecake 啊，嗰啲個底咧， 系啊， 係咪用麥維他嘅？有啲係用嗰只， 係你 都會 都加啲嘢落，一定好食。 麥維他消化餅都好食， 係係 朱古力， 朱古力嗰只啊， 我仲啱啱買咗包特別版橙味朱古力嘅麥維他消化餅，好食。 佢最衰咧，黐到成嚿咧， 係啊， 我仲要擺落雪櫃咧，我又唔想嘥， 硬曬， 我啲牙刨啊。 系啊，我都系啊，咪又揾刀切咯，我试过揾刀切啊。 即系永远食麦维他嗰个消化饼系食到污糟邋遢， 食到消化不良， 周围都系碎。 但系点解会叫消化饼咧？ 系咯，我都想问。 我怀疑嗰个纤维 咯，你先哦，系咩？ 即系未有朱古力先噶嘛？ 咁系。 咁啊，好高纤维。 包装都有啊，有嗰啲诶麦噶嘛，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咁样叫小河饼咯。仲有你知唔知诶恩尖嘅椰子糖？ 好食，好硬嘅咬 翻。恩尖嘅椰子雪糕，真材实料。我点解够铺咁样讲咧？因为间厂咧就喺海洋公园嗰区嘅嘛。 哦， 香港仔。 唔系未到，出隧道口嗰个叫咩啊？ 黄竹坑， 黄竹坑嘅，咁我读完书冇几耐，做一份工咧，跟啲旅行社出去影相咧，就嗰度咧就好多珠宝行嘅，即系昆啲游客上去买珠宝嘅。咁原来咧，咁我喺楼下等噶嘛，哇，见到一箩箩椰子用剩嗰啲掉出嚟， 哇，就真系用 全部真椰子味咧，即系嗰个年代啲商人咧冇咁高技术咧，就焗住用真嘢咯。 啊，嗰啲 冇咁多科化学嘢 啊。 恩尖记嗰个椰子糖，佢咪每一粒包装都唔同颜色嘅， 但 系 一 样味 嘅， 冇 一样味嘅。但系即系啲细路仔最高兴嘅，咁咧非常好啦！呢、這个恩尖嘅椰子，我极度赞赏嘅，同埋串烧五块又甜又辣嘅芝麻，哦，即系佢讲嗰啲三角形嗰啲鱼，嗰啲话鱼柳，六宝橙汁十支有七支系阵饮，一支浅，三支五，点讲乜啊，大佬？真系唔知讲乜，大佬，我真系要揾阿 Siri 帮下手 ，sorry 啊。 六宝橙汁，十支有七支系赠饮，一支浅三支至五支饮最抵。 我明啦，终于佢话咧，十支有七支咧个盖掩可以有赠饮嘅，咁、哦、于是佢除翻条数咧，一支嘅钱咧就有三支至五支咁饮。 啊， 系啦，哇，有啲咁嘅事我都唔知喎呢样嘢。 以前系嘛？ 冇印象，可能嗰批嘢出错咗啊， 坏咗嗰批，所以而家咪执咗咯，六宝。 啊，系啊。 执咗啲咩？ 冇啦， 应该冇啦。早排仲有纸包嘅， 哦、 但都肉酸酸嘅个招纸。有隻好似雪碧同七喜六樽啊！哦，嗰个叫灵金水， 系咩？ 青柠汽水嚟嘅，你哋唔做士多，你可能真系唔知啊。商标似风帆系啊，冇错，呢、這个本地嘅汽水嚟，灵金水叫做。佢除咗似七喜之外咧，个樽颈位用鞋嘅， 系咩？ 即系仲有啲 pattern 喺度嘅。 哦， 好短时间，我都系极细个嘅时候见识过，跟住好快就冇咗。 哦， 佢系好特别嘅啲味，青柠汽水嚟嘅。 嗯， 咁我唔知你咪话呢只啦。咁啊，雪碧啊，直头系好大粒添啦，嗰啲 pattern。 雪碧同七喜有咩分别？ 一样，雪碧甜少少。 系啊，雪碧甜少少。 即系嗰个公司唔同定系？ 唔同唔同咯，系、啊、 雪碧可乐 厂， 七喜就自己七喜嘅。 系啊， 但系而家 merge 晒啦，且。 仲要记唔记得咧？我谂个个都记得噶。七喜咧有嗰只 Fido Dido 系咪？ 系啊， 系个公仔啊， 长型嗰、那个。 哇！嗰阵时九十年代几兴啊！ 嗱，我讲紧我嘅小学年代咧，我就参加小童文艺会，就学到好多技能嘅。其中一个技能咧，就揾发热线嗱，将个樽 cut 开两半。 哦。 跟住咧，就用啲玻璃胶将个樽颈黐落个樽底度。 啊。 咁变咗就好实用嘅，有脚杯咯。 哦， 咁嗰阵时咧冇人用七喜嘅，因为七喜同埋我头先讲个珠江汽水冇 design 嘅，咁黐到都唔靓嘅，因为个脚太长。 哦、 最靓咧反最实用咧反而系你哋听讲嗰啲维他可乐， 肥嗰啲 即系肥樽就装得多水啦，嗰、那个颈又好短啦， 系啊， 咁又哇出嚟又靓， 系啊系啊， 其次靓咧雪碧、 哦， 因为雪碧咧嗰粒咧就唔系又做杯啊，又做灯罩。 哦， 因为折射绿色光， 系啊，雪碧系个斜面樽咁啊，系啲圆波波， 系圆波波嚟噶， 同埋去到中间有少少收腰嘅。 啊， 嗰时啲 design 真系各有特色嘅，即系好过瘾嘅。咁所以啊，以前啲回忆真系越讲越多。一公升装可乐最好饮啊，我又唔觉。 而家 有个胶嘅底噶嘛， 系啦，我啱想讲，以前咧啲一公升嗰啲系有个黑色胶嘅底噶嘛，因为个樽系圆噶嘛个底。 因为 请问 系 点样 搵嘅嘛？唔系樽咧。系好似个避孕套好细粒嘅，做胶樽啊， 嗯， 你然之后咧吹出嚟噶，永远个底都系圆嘅，好难做到四方形。以前嘅科技系、 嗯、 啊，所以一吹出嚟咧，一个樽圆咁样， 因为只有子弹咁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佢就一定要加嗰个先企。 咁同埋运送嘅时候咧，有少少避震作用啦、 啊， 因为以前嗰啲胶唔系咁硬嘅，而家真系发明到咧啲 chemical 好犀， 系啊，好硬系啊。 以前点解咁大个樽咧？ 救命嗰啲胶， 因为以前玻璃樽嘅时候个盖都咁大噶嘛。 吓， 佢根本就做唔到咁细， 哦， 因为技术上嘅问题。 所以专登起个帽嚟做。 所以咧，夹硬屈出嚟噶嘛，屈烂嗰个黑色胶噶嘛， 是 就永远都企唔起。 系一个 base， 系一个 base。 冇错。仲有咩皮礼士党？泰国大把啊，仲有。因为泰国都系幽默嘅地方嚟嘅，花街绿色系纯朱古力，唔系有啲椰丝喺里面噶，我记得。 系咩？ 一系就曼德拉，你叫咩绿色？系咪有椰丝？ 曼德拉效应， 乜都赖 啊！我唔记得绿色系咩味啊？ 冇记性就系曼德拉啦。哇！如果我阿妈知道咩叫曼德拉，就大镬啦。乜都赖啊，因为老人痴呆啊嘛， 冇理由嘅， 即系记唔到你记嗰啲同我记唔同啫嘛， 两个版本平行时空咗， 系啊，汽水抽奖热潮啊，冇错啊，哥啦系啊，冇错啊，屈臣嘅汽水叫哥啦，即系 cola 咁解 ，cola 咯，系中有中文 有中文嘅，即系呢个哥啦嗰时系啊，好笑，咁好早啊冇咗啦，哥啦， 咦，咁你细个士多有冇一个伟大嘅抽奖大行动啊？ 系咪浪浪啊？ 纸仔抽浪浪， 系啊，浪 嗰 个 啫。我上网见过有人咧，攞出嚟 bid 啊，嗰底嘢成底啲浪浪满晒噶。 系咩？ 唔知 会唔会淘宝有得卖？ 唔知佢系真系自己做啊，即系搵人印个张 board， 然后整翻晒，就定系真系以前落嚟，都几新净嘅，满晒浪浪，有晒 number， 但系佢冇嗰啲飞，系成底喺度嘅，又上网 bid。 同埋有部机咧，揿掣咧。唔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有 啲 停噶嘛，有运 动啊，好似猫宝兄弟啲车厘子啊，剩嗰啲咧，系啊，然之后有个柜桶攞。 嗱呢类嘢咧，土炮嘢嚟嘅， 系啊， 好多你讲嘅其中一款啦，另外一款系波子机啊， 弹啲波上去， 跟住滴滴滴，即系拍 chinko 咁样咧。 而家都仲有噶，我仔都有玩嘅，掹呢度，然之后弹啲波咁弹弹。 系喎系喎，但系最蠢就冇翼噶， 冇翼噶，喺呢度弹完睇下弹落边个度咯。 系即系纯 弹到一行咪赢咯。 你系纯粹系靠做人。呢个就系命运啦， 命运系啊，你唯有弹完个波就等命运啦，系啊，冇得揿。 咁跟住你个仔咧就整执部机咯，咩叫做命运 啊？系啊，等我嚟噶喎，呢边啊，左手边噶嘛， 系啊，冇错， 系会得喎。 呢个真系呢个亲子讲道理啊，最好啊，真系。 Vincent Wong 啱啱入嚟。 哇！而家先嚟唔系啩？ 糖明明系六粒装， 系咯。 我头先个 packing 都系六粒装， 系啊， 因为抹开嚟买噶嘛， 曼德拉效 应，可能系。 粉绿、粉黄、每只色两粒，总共六粒一派。 咁点解叫三粒糖，佢唔系六粒糖咧？ 今集啲鬼故坚唔够后，搵日开多集啦。 哇！ 留人生百力剂， 系百力滋。 邓模式。上 programming language 堂，一讲 data structure 的 last in first out 概念，必以皮礼士堂做例子。S K， 即系点啊？唔明，你明唔明啊 ？Shortbread 啊，你话嗰只啊牛油饼啊， 哦，刘人生而家有即成尖记手指糖 ，Sharing and 探长咁犀利，连啲零食边间代理都知 ，Sharing and 其实 我做士多噶嘛，屋企 咁靓字，但几难食。刘人生安乐园。 喂，呢个唔明系唔明系咩？ 唔知我唔明 data structure 咩 last in first out program language， 可能系 program。 佢讲百力滋咧，我又谂起啊，有一个有把枪个牛仔嗰个金大枝啊， 哦金大枝， 系啊系啊， 金大枝好似冇咗咯，牛油味嘅啫嘛。 金大枝好似系本地嘅扮日本嘢， 曾经有出过番茄味，系好好食。 哦系 咩？ 好好食。 啊唔系，以前系纸皮包装又系咁大，好似百力滋，然之后新嗰啲咧系咁细包噶嘛，然之后系用胶嗰啲，即系唔系胶，即反光嗰啲。 我记得 银色嗰啲 金大滋咧，系自从揾咗代言人之后就执笠啦。 哦，点解？ 嗰个代言人咧就叫黄友良，即系唱歌跳舞咁样咧，成日扮日本人嗰个咧。我觉得最后咧揾咗佢之后咧，俾咗嗰笔钱去做代言人之后咧，我哋都系顶唔顺啦，执咗好过啦。咁样咯，系唔知有冇人记得边个叫代言人？ 百力滋同埋另外嗰只系咩啊？ 金大滋， 唔系，仲有一只百力滋系咪朱古力嗰只啊？ 百力滋任何嘢都有啊！而家今时今日 出嘅日本 咁朱古力嗰只系咩啊？ 百力滋都有朱古力噶， 都有出朱古力嘅。 哦，即都系叫百力滋。 百力滋咧，无论咧佢行销嘅方法同埋佢嘅款式咧， 佢都系呢一类嘢已经定咗位， 已 经 系 知咯， 已经系顶级，即系一个咁稳健嘅。厂牌咧，佢不停咁样用新嘢，不停咁拍新广告，真系非常之欣赏咯。你记得百力滋嗰个果力果个 logo 系点嘅？ 咩有个人跑紧 嘅 嘛？ 大阪 跑紧 啦， 你中线嗰个嘛？ 因为当时系东京奥运会， 哦， 即系人哋成个 package， 即系埋东京奥运会有个攞奖嘅运动员嚟做个 brand， 至到而家咯， 哦， 好劲啊！甚至乎我睇 Blade Runner 都见到嗰个 logo， 系咩？ 即系嗰个招牌喺里面。即系佢个历史同埋代表性好强。 以前有一只咧，系有芝士味啦，芝士味黄色、橙黄色嘅，红色嗰只腊味，三条嗰只好似雪卡咁嘅，一食就散到真系得。 而家都 谂 埋、那個， 有而家都有好好味 咯。 紫色咧就系咖喱味， 咁大包嘅，有三条咁粗，通心嘅， 可以脆，即系 脆嘅，但系呢条嘢系辣嘅。辣味最好食， 系咪即系乖乖咁嘅 texture 啊？ 系系系，乖乖 有脆嗰只啊，三字噶嘛，系啊，好似雪茄咁粗。 系 唔知哦，其实嗰啲我一路都唔知叫。 喂，其实讲紧乖乖， 我净系知个公仔咧，佢就系嗰条嘢嚟噶嘛。 哦，有眼有鼻啊嘛。 哎呀，有眼 有 鼻 呢啲唔用脑 design 嘅。系啊，即系用翻嗰条嘢嚟。 系咯， 又打下网球啊，咁样我都知啊。系啊，系做紧唔同运动噶嘛，我真系咁奇怪嘅，点解？ 喂，咁你讲乖乖咧，讲翻。乖乖，你觉得最好食系咩味？ 巫婆帽噶嘛？ 唔系，嗰个系墨西哥人嚟嘅。 哦，墨西哥人， 即系揸住两牛仔枪。 啊，耶耶耶，系啊，乖乖。 牛仔枪， 沙牙嘅。 我谂起 嗰只牙分开嘅。 系啊，乖乖。 咩？蔬菜条系有个咁样嘅 logo， 日本嗰个系咩咧？ 系咩？有个 好好食嘅 墨西哥人。 嗰个广告仲要系喺个粟米田里边。个农夫带住个僆仔喺度掹粟米喺度耕田，突然间就 zoom 到好远，咁嗰个阿叔就变咗个 系咪咩啊？ 解砍嗰个公仔出咗嚟啦。 哦， 蔬菜条嚟嘅 系咩？蔬菜条咩？ 系啊， 我记得呢个 product 啊， 而家好似仲有得卖嘅。 喂，但系你有冇留意咧？逢亲蔬菜条啊，攞啲植物嚟做呢啲片类嘅咧。我從來食唔到嗰個味，點解叫蔬菜條？得個鹹字啫嘛。 係啊， 佢抽乾 曬啲味， 冇味㗎啦嘛。 根本就為咩要蔬菜條咧？ 通加利啊，通 加利我覺得嘥氣喎。 點解冇人試下用嗰啲芥蘭啊、糖蒿啊呢啲咁樣 嘅 蔬菜條？ 呢啲係嶺南嘅菜嚟㗎嘛。 整棵菜， 唔係嶺仔嗰個。 唔係問題，就係全世界冇乜人識呢啲嘅國際 market 曬。 哦， 係 啊，要西蘭花就國際 market 啦。 係啊，冇錯。咁所以冇 芥蘭糖屋 乜都講 芥蘭整 係咯，啲餸菜都有型啊！日本人有呢個精神喎。 你芥蘭聰明嘅， 你整咗啲咩？ 有冇芥蘭菜啊？嘛 咩娃娃菜啊？ 係咯， 咩大白菜啊？嗰啲全部攞嚟整曬。 我整啲嗰啲叫小唐菜啊。 係咯， 整啲西蘭唔係西洋菜先勁啊！整條鬼妹出嚟做代言人啊！西洋菜嚟嘅， 我细个有一只又好食，但系我爸咧送啤酒都好中意食嘅，好脆嗰只叫咩啊？有包装好脆，黐黐立立嘅，甜甜地又辣辣地咁样嘅，咩？ 好似系枕头咁嘅 ，BBQ 乜乜乜啊嘛，嗰、那个英文写住 BBQ fried dough， 中文。我唔知叫咩， 辣辣地黐入粒， 系啊，细细粒 包装 啊，系啊，细细粒红色嘅咧， 细细粒， 好似枕头通心噶嘛，里面 唔系，唔冇形状噶， 冇形状，好似阿咪巴 嘅形状，好似石仔咁，冇形状，黐黐立立，即系而家买嗰啲 糖定咩啊？ 唔系嗰啲摆档咧，即系一包包嗰啲咸酸嘢嗰啲有花生， 哦，系咪嗰啲烧鱼柳啊？ 唔系烧鱼好正， 甩到啲手指橙晒， 系同埋有糖，嗰啲好好食，我中意。 一磅磅买噶嘛， 系啊，劲正嘅西柚， 有骨。 唔系啊，又系系啊，我都食过，系啊，我食过，系啊，真系噶， 真系鱼嚟噶， 掹翻出系啊， 插到你插到嘴噶， 又系喺嗰啲隔篱，黐黐立立一嚿嚿嘅， 食咗都唔知系乜， 一粒粒嘅咧，好食嘅，脆嘅，好乸脆嘅，咬落去。 炸 鬼鸡嚟嘅，都唔系鸡嚟嘅，唔好差唔多。 有啲人吹到老震荡。 炸鸡粒啊， 炸鸡粒。 哦，即系嗰啲都系粉皮嚟嘅啫。 即系鸡粒扮鸡粒嘅斋。哦，系啊，唔知黐黐落入噶嘛。 嗰啲唔得啊，嗰啲。 哟，系好好食过 嗰啲。 我谂个个都话好食，系。 我唔觉得 咯，即系你话嗰啲鱼 系， 哇， 嗰啲鱼。 尤其是唔系硬嗰只，淋嗰只，然之后好糖咧，劲红色。 你讲嗰所谓鱼柳咧，啲糖就多到有结晶体嘅，你见到。 系啊， 屙啲尿都有结晶添，嗰晚。 嗰就超邪恶啊！哇，如果讲邪恶嘅食物咧。 头先有人讲嗰啲冬木瓜啊， 系啊， 哇腌捻到啊， 黄色噶嘛， 冬木瓜同埋冻嘅芒果啊，嗰、个核啊， 系咪街买嗰啲？ 街买好核突嘅， 佢车底有个胶 玻璃嘢咁样夹出嚟噶嘛， 浸啲马蹄一串串嗰啲， 嗰个胶真系食得死人啊！我哋真系。嗰啲醋假醋嚟㗎嘛，嗱醋好敏感嘅，因为我老豆做酱油㗎嘛。 哦，係喎、 哦。佢话 original 嘅醋呢就搵糯米嚟整嘅。 啊 发酵嘅。 即係靓嗰啲。 佢话后来即係我都得十岁都冇嘅时候，佢已经话俾我听啦，而家啲醋呢係一开五十都唔止。即係话同一个钱嘅份量呢可以开五十个份量。 但用咩开呀、 啊、就是、工业醋囉。 哇。 佢话啲人又食唔出。真係。劣币驱逐良币啦，佢嘅意思就系、是，咁咧佢话你而家喺街食嗰度全部都系呢啲醋，我你点知啊？好简单啫，你咧喺个口嗰度捻住个鼻，净系喺个气管索落去，你唔咳嗰啲就系真醋啦。 哦， 但系好似有分陈醋同埋有分， 啊嗰啲系另外一回事啦，即系讲白醋， 白醋， 陈醋用另外一啲嚟， 因为陈醋我食唔到，我觉得好臭。 啊， 白醋可以， 即系总之咧，你吸落会有啲咳或者气管敏感咧。嗰啲就一定係工業醋再溝 啊！有化學嘢。 哇！我就知道咗之後呢，我所以對呢啲嘢好抗拒，咩都唔想食。 我 嗱淡仔啊，大家真係要留意啊，真係唔好滯嗰啲又酸又辣嗰啲嘢。 又係嗰啲醋 一定係啦、 啊。酸辣 嘅係。係啊，食死人嗰啲真係。 我睇有講話，好似有啲大陸嘅啲落後少少嘅地方咧，佢哋嗰啲村民咧。到而家都係深信不疑，呢個豉油唔係用黃豆做，係用頭髮做嘅、哦，已經即係啲嘢變質變到 佢。即係佢哋認為合理噶嘛？ 佢哋根本就冇諗過係用豆做，以為全部真係用頭髮做。 冇辦法㗎，因為佢哋第一樣接觸嘅就係咁咯。 係係啊，第一樣接觸啊，係啊。 你知唔知大陸人咧？佢見到 VHS 咧，佢係覺得外太空嘅飛碟嚟，因為佢哋從來唔知道錄影帶呢樣嘢。 是 嗎？因为佢第一次睇呢个私人嘅视像就系 VCD 啊嘛， 啊， 即系大部分大陆嘅地方都系、 哦，即系冇经历过 录影带， 录影带嘅 直接系碟噶啦， 系啊，冇错。 所以就哇，呢啲咩嚟噶？ 系啊，佢觉得太空科技 系咩？ 落后得嚟又陌生咁样咯， 落后得嚟又陌生。 但系事实上咧，整一部录影机嘅成本咧系高过整一个 VCD 机超过十倍， 系。 因为啲 chemical 嗰啲嘢好精准噶，你知嗰阵时韩国啊要打到日本啊。就佢啱啱發明個錄影機嘅磁頭誤差少過五十分一條頭髮啊！佢已經舉國歡呼啦，因為呢樣嘢真係取締到可以同日本爭到個錄影帶市場、錄影機嘅市場啊嘛！咁、哦、所以咧，大陸人覺得頭髮係粗，你當佢俾佢食翻一啲用黃豆做嘅醋咧，我諗佢震撼到不得了。 都係 係因為你頭髮醋係要個色啫嘛，冇味噶，得啲鹽味咯，啲鹽仲係工業鹽喎。 係啊， 即係所以大陸啲人咧，即係。好似我咁样咧，就系32岁；好似我咁嘅年纪嘅咧，嗰啲就等于70岁噶啦。即系嗰啲皮肤啊，各样啲嗰啲 quality 就系咁样咯。 太多呢啲咁嘅， 因为佢好惨嘅真系。 假嘢， 即系你除咗即系觉得佢好不幸之外咧，但你又见到佢咁嚣张咧，你真系 睇死。 即系你又唔知道一样点样嘅对策嘅，即系有啲人觉得凉薄啊，但系我实在觉得佢哋好惨咯，真系。因为与生俱来就系食呢啲嘢啦嘛，地底油嗰啲咧。有环保嘅咩呢啲？ 哇，环保真系睇到都惊啊！真 系，即系我唔明啦，穷人或者冇乜技能，焗住翻去做嘢，焗住食，或者贪啲女正都系个理由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咁啊，老实系咪先？咁咧，我觉得嗰啲人都即系冇办法啦，不幸啦。不过但系有啲人有钱到咧，又做眼科医生啊，好捻叻嘅，即系做。大國手又好有錢嘅，都要翻大陸咧幫嗰啲人做埋啲喇喳嘢喎，仲要即係例如去聯合國賄賂嗰啲，啲、 哦、 非洲官員咧，即係呢啲我唔係講政治啊，即係講人，即係唔有時你要享要受一啲咁難受嘅嘢咧，即係唔同你有窮唔窮係冇關，有啲人自己攞嚟或者有痛腳俾人揸住，好可悲啦、啊，總之，即係我覺得。香港人本来唔使受呢啲咁嘅头发奶茶啊，唔系头发豉油，但系竟然有钱人都要受呢啲嘢嘅，即系我觉得好，即系有时你唔话自己攞嚟都唔知有咩讲。 系， 喂，继续，咦，瞓晒觉咯，嗱，见你瞓晒觉咧，咁我都差唔多啦， 系咪轻咗啊？冇理由噶，应该都冇。 嗱，我俾五分钟大家举下手，仲未瞓嗰啲咧，我哋就考虑下继续。 好啊， 瞓咗咧就算啦 ，Facebook 睇下先，因为我哋咧就越讲越高兴嘅，只会。唔系呢版，系呢版。 啊，有人讲集体喎，呢度就有少少啦，差唔多啦。花街绿色三角形窝啊， 绿色三角形好似系喎。 恩尼嘅命运哦，头先讲呢个波子机 哦， 斋烧我系佢突然答咗你， 系啊，斋烧我 就系脑震荡嗰啲， 系啊， 脆到扑街嗰啲啊嘛， 系啊， 扎提系斋，好久冇食啦，未瞓啊？咦，麦当劳你而家先出嚟，你话同我哋讲未瞓啊？喂 ，hello， 麦当劳好耐冇见，啊呢边嘅麦当劳喺，咁咧就睇翻呢边睇下有冇人继续先。差唔多啦，呢边都系咪轻咗机定系唔知咩原因呢？ 冇理由一个都冇。 系咯。 咦，咁多嘅？哦，你琴班嘅？ 唔系啊，旧啊呢啲。啊，唔系喎，唔系好啊。 唔系喎。 系我未读咗呢啲。 系啊。 等阵读到边度咧？安乐园，安乐园系咩嚟噶？知唔知？我咪两个细个都唔知道，因为我都未接触过嘅。嗱，啊，唔系未接触过，我有印象，但系咧就唔系我年纪安乐园。就是一间汽水厂嚟嘅， 系咩？ 系啊， 咩牌子啊？ 本地嘅牌子咯， 佢就叫安乐园。 系啦，其中一种产品咧就系汽水可乐樽，但系朱古力奶。 哦，冇 咧，我因为我都有印象饮过一次啫。咁咧，你有冇听过黑社会嘅和安乐啊？冇，啊！你细个冇接触过黑社会啊？ 冇啊， 少啲 接咗单车啫。 嗱，即系有诶十四就好啦。新义安啦，同埋王乐，但系王乐而家就开始没落啦。咁原来王乐呢个新嘅盘口咧，就系、是、一安乐汽水厂啊，水房啊，水房有冇听过？ 呢、這个有听过。 水房嘅意思咧就系王乐汽水厂嗰班桃园结义嘅兄弟，因为嗰阵时你要讲埋堆噶嘛，佢第啲黑社会嚟收陀地，喂我打工都俾陀地，你有冇搞错啊？咁咪梗系自己同你打镬金啦。咁打到盛起咧。就嗰班好打的兄弟咧，就開始咗一個堂口咧，就叫和安樂，就因為係嚟自和安樂嘅啫。咁咧就於是乎咧，即係唔好講得咁洋，又唔好影響到公司咧，叫水房咯，汽水房嗰班好打得嘅就叫和安樂咯。咁、 哦、 咯，就係咁樣提一提我，我俾咗掌故節目。 留人生安乐园，留人生黑社会水房。 啊，屌系啦，冇错。 热水厂员工小明坐火车，钱啷啷同明星相。 吓、啊，钱啷啷啊！ 日本中学生校服同婚纱文具。 哦，系啊，冇错。 火车百力之咁高级，当年食金大之咋？小明坐火车金大之，而家仲有。 哦、 啊。What is zero message retracted？Sharing M 金大支，金大支眼望望 ，C C C 系好似系喎， 系啊， 广告啊 ，D 价留人生金大支仲有得卖，四周代理， 哦 ，P 金大支从又话上午一时四十四分，小明坐火车汽水厂，所以个朵咁嚟， 哦， 上午 一时 四十四分，是同加顿朱古力手指， 系啊， 以前 系朱古力手指， 好好食， 系， 而家有橙味啊 ，D 朱古力超假。 哦 一时四十七分 ，and prep put and high 探长赶得切。 哦，而家先嚟啊！连 tech music and beat。 点解而家我读翻个时间嘅呢度有？ 七分 ，and what is zero 斋烧肉？上午一时四十七。 我揿咗咩咧？ 小明坐火车西洋菜搵鬼妹，有只菜叫大陆妹，要搵粉国内鸡柳卖广告。 台湾有。 上午一时四十七分，留人生斋烧鹅。上午一时四十九分，小明坐火车斋烧鹅。我系脆红啲辣啲嘅，炸烧鸡系林橙色甜啲平啲。 哦，系啊，冇错。 烧鸡淋啲啊，正。 Terence Wendy 上午一时五十三分 ，Sir Cocky 上午一时五十三分，司堂未瞓。 喂， 不过唔介意你哋收工。一时五十三分 ，Emily 同星点心面。 喂，有冇人提一提我咧？我揿咗边个咧，就会有埋个时间咧？因为我最早嘅时候咧系有时间嘅。咁但系有个好醒目嘅网友咧，就提醒我，我唔知我揿咗边个就唔会显示时间。有冇人提啊？快啊！快啊！快啊！如果唔系好烦啊！ 面妈咪面咯， 明 永远都咁样， 系啊， 怼烂晒先。 明星点心面， 然之后落埋嗰包嘢，哇，正！ 我哋细个食统一鸡汤面噶， 啊系咩？ 就专业嚟揼噶。 大哥唔系大哥面，福面。 系啊， 系啊，而家福面咧，佢本身系有味嘅，其他嗰啲你试下出前一丁咧，你揸出佢 白色嗰啲咧， 冇味嘅，完全 好难食嘅，系啊， 唔系都有味， 少少咯， 白色嗰啲， 嗰好好味嘅，就系净系饮啲汤，我试过， 出前一丁嗰啲。 你哋有冇试过攞妈咪面嚟煮先？好难食。 妈咪 真系好难食。 攞翻嚟煮咧系唔得嘅。 但系而家妈咪面好好食噶，妈咪胡椒面啊超好食噶。 煮嚟食。 煮啊。 系咩？ 因为而家，因为妈咪， 我讲橙色原装包装嘅啫，哇，真好难吃。 其实妈咪面咧喺泰国咧系真系出名嘅， 出名真系食面嘅。 你唔系因为妈咪点解呢个词？ 唔知道。 唔系你老母咁解啊？妈咪泰文即系面咁解啊？ 哦， 即系面嘅代表就系妈咪面啦。咁香港嚟嗰啲咧就系局部嘅 product 嚟嘅，但喺泰国咧好多冬阴功面啦，乜都有嘅。 哦，好多味嘅。 系啦，咁咧但系近代嘅黑椒妈咪面啊超正。无论味道， 买啊未食过。 以前超市都有嘅，好食嘅，你试下。佢好 raw 嘅，即系好简单嘅一个面，同埋一个啊，有人教啦。 系啊， 一个面同埋一啲包粉就咁简单，同埋 portion 系比较细少少嘅。咁我觉得非常正嘅。 咩？你嗰阵时我记得教我点样整捞面，咪自己攞公仔面，话绿熟咗，然之后即刻攞出嚟就落蚝油捞啊 嘛， 哇劲好食啊！ 哦， 唔要汤嘅，系啊，绿熟咗拎出嚟，落啲蚝油，就慢咁捞食得啦，哇劲好食！ 哦，我睇紧点解揿到呢个掣咧？可能啲 shortcut 啦，系啦，喂，唔该晒，边位教啊？好啊，多谢阿司堂啊！头先讲到呢度，你记得同星点心面咧？ 有好多味喎，而家 你知唔知个广告系点啊？记唔记得？ 唔记得 喎。系神神怪怪嘅，有条豆靓咧，我谂得三尺几嘅啫，但系顶帽懒 Q 咁样咧，即系卡哇伊嗰啲咧，喺度食喺度食，一抛抛高又食咁样咧，跟住突然间隔篱有个哥哥凌空咁样嚼咗去抛高嗰粒嘢啊嘛， 系咩？ 你唔记得啊？好好笑喎！呢个成日扮嗰个人嘅动作噶， 系咩？ 有广告嘅咩？ 有噶，同星面。 即系要想知都 揾翻先，呢啲我冇谂过有讲过，亦都唔记得。 嗱，我估咧个分别就系你细个屋企有冇电视啊？ 有， 细细个已经有。 有， 但系咁即系我哋嘅年纪有啲差别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多数人屋企都冇电视嘅，但我屋企就有啦。因为我老豆攞埋个电视嚟搵食嘅可以。 哦，啲僆仔嚟到， 引晒啲僆仔嚟睇， 可以戏院咁样收钱嘅， 系咩？ 即系好离谱啊！佢咁赚得嫌少咧，仲整个角仔，整埋超等。所以我老豆真系天才， 超等咯、 啊，即系我都系咁样俾佢咁样养大嘅啫，劲 。尽 食 埋 嗰啲嘢， 我 都系好意见。要讲咗咯呢个。 好食 啊！太 防 味，我唔食啊。 市糖水房十四姓黄 ，Lotus Zero 花鸡最中意拣旋风朱古力。 啊，系啊，旋风都真系唔错。 咩噶？ 即系 嗰啲旋风花鸡里面其中一个。 朱古力 ，Sharon 嘅开多集啦。 系咯。 二 ，Nicole 讲到好饿，小明坐火车 ，A 面早过妈咪面。 A 面啊。 Live chat 右上角果三点。 哦 ，Thank you。 入去拣 Total Time Stamps。 仲系乖乖虾条啊！乖乖还乖乖，虾条还虾条，八爪鱼虾条系四周噶嘛？乖乖冇出虾条噶， 系嘅咩？ 乖乖出嚟出去都系一嚿好薯嘅嘢啫嘛， 桃虾多咁嘅样嘅 咩？系啦，冇错啦。你知乖乖最好食咧系咸嘅乖乖，唔知试过未咧？系草菇味啊！ 其实乖乖我好少食噶，睇个包装太过土炮， 好老土啊！真系系蘑菇味嘅乖乖就超好食啊！ 系咩？ 系啊，但系冇乜人讲喎。通常啲人都系食椰子味乖乖咯。花生味乖乖都超好食嘅，即系啲乖乖就好食啦。但系而家冇啦呢种，即系出咗桃花多之后，乖乖被取替啊。因为桃花多个形象冇咁老土，红色有个圈咁样啊，即系中间。因为乖乖咧老土在咧，因为当时台湾都未开放，又冇人出去读书，全部都系嗰啲外省人啊，又唔识 design 啊， 好核突嘅啲包装， 好核突嘅，嗰个造型又核突，啲包装又核突，就但 marketing 系几成功嘅。整个玩具仔咯，就系佢头先讲咗，咁啊够嗰啲胶嘅玩具仔啊、砌啊嘢咁又得咁嗰啲咯。 诶，你讲起玩具仔啊，哇，又第二个节目啊， 系啦， 讲玩具咧， 今日真系 记唔记得表咧？ 系 有机械人噶嘛啲表， 好多嘢变出嚟噶。 系啊，有啲系车啦。 喂，不如下次咧， 枪啦， 我哋讲玩具仔啦， 系啊， 同埋讲卡通片嘅 product 啦， 可以， 即係譬如包船陀螺啊嗰啲， 係啊， 唔知係咪你嗰袋啦，肯定唔係我啦， 玩具 都唔係我啫，呢、這個 玩具都唔係我 的，鐵甲萬能盒咧。 呢、這個又舊得滯， 黃金戰士嗰啲咯， 聖鬥士星矢年。 O K， 唔緊要，分開幾個 spectrum 咁樣，即係 spectrum 分開幾卡咁樣講都得嘅。喂，咁今日咧真係哇兩點幾啦，咪癲嘅先，真係有啲癲。好，咁啊招呼翻 Facebook 嗰邊嘅朋友之後就差唔多啦。Facebook 仲有冇啊？麥當勞都仲喺度。雪梨嘅哦，你係雪梨嘅，原來而家係四點。五十五分啱起身啊！喂，又系晨光第一线、啊，斋烧鹅维康仲有一买， 有啊，系啊，正。但系街边嗰啲咧，断磅秤嗰啲就最正。 我嗰啲土话自己整啊， 系啊， 系 超级 正。咁总之唔好食咁多啦，呢啲 系啊。 喂，咁啊，多谢阿姚啦， 系 多谢埋 Brian 啦。咁咧，即系时间就。即系我哋分开讲，其实今次都 over 晒，老实讲。 系，诶，倾到兴起。 因为今次咧，我哋讲三个 topic 嘅啦，其实。 其实应该一个 topic 已经可以压到咁耐先。 系噶。 仲系大把鬼故 事。系啊，冇，大把鬼故啊。 系 啊。嗱，唔知征求大意见先，大家想 hybrid 咁样啦，即系紧张至轻松啦，轻松至紧张啦，要一次轻松，一次紧张啦，即系古惑的枪咁样。即系睇下大家中意咩，就希望你俾多意见啦。咁咧，你可 offline 俾我都得嘅。有甚至乎点讲得嘅，即系点唱咁点，咁咧诶，当下次阿 Brian 同埋阿姚上嚟咧，就会对言啦啲嘢啊嘛。喂，多谢多谢，即系娱乐性好丰富啊。咁啊，咁我要去翻嗰版嗰度咧，就因为好多程序嘅。好，正式讲，再见呢边呢边呢边先。 你听紧嘅系 Stage Two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wo 立场。 冇讲咁多，放水先。 呢啲讲一开始讲系嘛，冇得停。 哇！我膀胱就系爆裂。 再继续讲、 哎， 其实讲到第二招嗰个， 无谓，无谓咁癫啦。 谂下谂下又谂到啲嘢食，谂下谂下又谂到砌过啲嘢食。